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韩永。 系啊，今个礼拜咧，咁啊揾到阿韩永翻翻嚟啦。咁因为阿马仔就放咗放假，咁啊圣诞就外游，系啦。咁啊， 应该啦，年累月都要唞下啦。 啱啊，系啊，平时都系咯，都放一日都要帮我哋做节目啊。系啊，好。咁啊，今次就揾嚟阿韩永啊，咁啊同大家补翻啊呢个圣诞快乐先，因为今日啱啱又过咗，而家就27号啦，系咪？而家28啦，系咪？今日几多啊？ 吓，今日27咯， 今日先27都过咗啦，都过咗。 系啦系啦，过圣诞噶。 补翻圣诞快乐先，同大家补翻，系啦。咁啊，兼咧嚟紧就呢个新年进步噶啦，系啦。好啦，咁啊，今个礼拜有啲咩上咗？咁啊，大佬，我哋都话啦，星战之后啊，就下一套科幻片咧，可能已经系呢个第五天劫噶啦。咁即系话呢几个星期咧，都即系真空噶啦，惨啊！即系今年咧，好多个月都系咁，即系一个月好似得一套或者两套，即系叫得做科幻片嘅啫。 啊，反而美国方面嘅电视剧就真系唔少啊。 系咩？咦？点解咧？ 嗱，今日我哋會講嘅 Charles Sand 啦，同埋仲有幾套嗱，就算舊年上嘅都有 Super Girl 啊、Connie 啊，呢啲都其實都係科幻嘅題材，咁都太香港觀眾就真係需要透過網絡先可以睇到啦。 Connie 好似正式好似要一月先做嘅，不過就而家都抌咗第一集出嚟，咁一陣都會 一間再詳細介紹啦。不過呢個我就預先聲明就有少失望嘅。 咁同埋原來連空少啊都會有個電視版咁樣嘅，咁一陣臨尾 係啦，真係好 報道新聞先講嘅。 科幻上其實就美國嘅電視劇就源源不絕嘅，而且例如 Super Girl 咁，仲要加料好多新人物會登場，甚至連阿 Super Girl 現實上嘅嗰位女主角阿 Vanessa 現實上嘅老公仔都會出場客串一個， 咁樣都有 OK。咁做咩呢？都係做啲超能力者定係咩人？ 做阿夏里信福老婆嗰個嘅仔啊， 即係邊個咧？ 即係做阿 Cat Grant 個仔啊，一個叫 Adam Foster 嘅人係 佢個 係嚇。但系喺原著漫画度系个细路仔嚟，呢度就系大人嚟嘅。 即系佢个女上司个老板个仔，意思系？ 系啦。 哦，咦？咁唔通又有啲恋情？咁开始又讲啲咁嘢？ 会啩？咁点都会有。而家个恋情着空啊嘛，玩具人个仔中意佢就麻麻啦吓。 系啦，咁呢啲我哋都會講嘅，咁呢、這個 一間再講啦，呢啲就 係啦。咁但係今個禮拜我哋反而個會唔會個主題翻嚟係啊好奇怪啊！今日咪想同大家即係講啲靈異嘢喎，反而嚇今集變咗靈異節目啊！即係人哋啲靈異節目講科幻嘢啊，講咗好多集啦，不如等我哋調翻轉講下靈異嘢啊！不過唔係嘅， 例如會講1959年一個 case， 但係而家啲資料發現完全唔靈異嘅，亦都唔係關飛碟事嘅。 唔係講嗰啲 TVB 劇入面嗰啲嘢，點解成日都會提住嗰啲銀河聯邦啊、追啊、飛碟呢啲咩？唔係講呢啲咩？ 呢啲都會講咁。 嗱咁點？ 咁其實嗰個 case 都係類似天與地咁雪山發生嘅。 嗰單啊，哦，唔係咁其實。因為咧，一陣點都會講啊，童年終結嘅，點會唔講咧？雖然我哋 係啦，童年終結啦，你咁啊一定會講啦。 雖然我哋冇 話曬都係由著名小說家嘅故事去改編啦。 克拉克嘅名著係咁啊，甚至乎個高達00都要借佢一用嚇咁樣，咁啊點會？ 佢一句喎，倒上 啊！佢話唔係㗎，佢話成個故事概念由嗰度變出嚟啊，大佬 啊！ 我哋 最尾噏咗一句喎、 我嗰度匪夷所思咧，一陣會講嘅。咁點會唔講同你咧？上個禮拜我哋都其實提過啦，亦都第一集我都介紹過第一集啦。上個禮拜咁，不過只不過係因為上個禮拜講沙窩做主題啊，不如留翻今個禮拜先講啦。咁啊、其實點解會呢個同我哋講嗰啲神秘嘢怪嘢有關係咧？其實就因為呢套嘢就正係講到嗰啲人咧係用通靈咁嘅嘢去接觸嗰啲外星人咁嘅，咁啊所以啊真係要講下真係。其實都關事嘅，因為原來作品同 同現實世界裏面即係而家大家好相信嗰啲嘢原來都係互有關係，甚至乎我哋梗係認為係其實嗰啲咁嘅即係接近係信仰咁嗰啲咁嘅飛碟教咁嘅嘢，其實佢都係抄呢啲科幻小說嘅啫嘛。講真嗰 個抄上抄佢其實有少少又抄上 Smology 或者Church of Science 之類嘅嘢啦。 咪嗰啲都係由科幻小說變出嚟咧，最弊就係、是，即係最原始都係 兩體。原本Church of Science 啊，懷愛倫嗰度就其實唔關科幻小說事嘅，由佢個先推出嚟嘅 Scientology 先係。 Scientology 啊，根本一開始就係一本科幻小說嚟嘅。咁一陣，一陣講係一陣好皮毛嘅啫，唔係唔會講到好深入嘅，大家唔使驚嚇，唔係上堂啊 ，OK。啊、都是很分的，大家踢爆少嘢 ,ok? 咁、啊、呢、這个反而是主题嚟嘅，因为愣住嘅 ,ok? 咁 ,ok? 好啦，咁我哋循例开始都讲少少呢个排名先啦，排行榜先啦。好啦，咁第一位哇当然继续系呢个嘅星球大战。 啊呢、這个冇得输㗎啦，全世界都。 咁又唔系喎，另外嗰度叶问三呢竟然都系叮当码头嘅啫，如果你睇个数字上。 咁都會有一定嘅，因為今次又有泰神客串啦，仲要事先宣揚啊，甄子丹訪問到話，佢好唔小心打到泰神咧，都幾傷下。 唔係啊，唔係啊，會唔會啊？ 咁泰神唔可以隨便打人喎，但我覺得一拳有差唔多600磅嘅，我計過。基本上是打粒架車的，是貨櫃車那隻。 我覺得這些是煲水新聞來的，泰神呢 那不奇怪、啊、你兩人講手那拳擊手 對中國武術基本上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的，那被他打親的 也 很正常的事。 先長講、啊、其實我朋友看了不是我看，他說其實那段很悠悠的，很老實的一句。 是啦、啊、那但在美國就很厲害，已经差不多接近1 billion 了。你讲星战？ 是啊。 我、哦、你讲叶问三添啊。 哦，叶问三未在美国上。 咁如果你计场次咧，星战嘅场次系多过叶问三嘅。咁但系如果都可以叮当码头，其实咧真系叶问三。如果你咁计，可能先算系叶问三赢。 咁因为已经争咗争一个礼拜，咁又系啦吓。 系啊，咁總之就係咁啦，咁同埋星戰可能有多嗰啲貴嗰啲場次呢，即係想同一張 咁又都同意 貴啲呢，咁 因為真係臨時加貴加費嘅都知㗎啦。 所以如果你計錢呢就應該都仲係星戰，咁但如果你計入場人呀嗰啲呢，可能係葉問三贏都唔頂喎，即係如果咁樣計呀。嗱，因為呢個講法就係日本嗰邊呢都話而家呢係有怪獸手錶啦，唔係而家啦，今個禮拜上呢一套啊，原來今個禮拜上呢套已經係上年嘅怪獸手錶。日本做緊嗰套啊，即係佢哋都成日話贏咗星戰嗰套，其實係第二套戲嚟㗎，已經係第二套、 哦。第二套嚟㗎啦。 冇錯，我哋而家做緊套勾咗啊，上年嘅，一陣都會講翻嘅。我而家唔夠時間講咁多嘅，係啦，一陣間會講少少係咩回事啊。咁佢就話以人次嚟講係贏咗星戰咯，唔係以個票房，原來都唔係。 票房一定冇得鬥嘅，因為 3D 電影，我相信日本都會貴啲啦。 唔日本好貴啊，日本睇戲係啊。咁啊 ，anyway 啦 ，OK， 一陣報埋先啦。咁啊，好啦，咁啊，第一位星戰，第二位葉問三啦。咁第三位咧都有史諾比喎，原來係咩？咦？我以為冇乜人睇添，咁樣咁原來就嗱、啊，當然啊，爭好遠。 但係我嗰日走去睇星戰嘅時候，史諾比就真係門庭冷落得好緊要啊。 係啊，但係佢都有過200場嘅。咁啊，第四位都有小王子嘅喎，係啊，咁啊都有冇200都差唔多㗎，係啊，咁啊。第四咦死啦，點解第五位先係怪獸手錶嘅，係妖怪手錶嘅，啊好奇呀、 啊。咁係第五位妖怪手錶。 第五位啫，咁就係呢個妖怪手錶誕生的秘密 ,Mel 嘅。咁第五位啫，竟然而家睇係。OK， 咁第六位有紀念日啦，即係又最後都要搵返方力申同阿 Steffi 返嚟嗰套啦，係啦。 咁都冇辦法計 喎。咁第七位呢竟然都有10年喎、哦。哇咁原來都好多人捧場啦，雖然得嗰幾場喎，但係都仲可以保持有第七位，咁相當勁啦。咁可能因為係講香港嘅話題啦，即係同埋都有一種政治嘅叫做諷刺同埋甚至預言啦。咁呢套原來都有好多人入場支持啦。咁即係話全院滿座先可以有咁嘅成績㗎喎，每場。得嗰幾場戲可以上到呢個位置啊。好啦，第八位呢有呢個摘星廚神啦，第九位仲有愛的成人式，第十位呢仲有饑餓遊戲都未落畫，原來仲有幾場嘅。 未㗎。 系啦，咁下边嗰啲就嗰啲就优先场嘅啫。咁如果你爆漫同怪兽怪物之子，当然系十五、十六位啦，因为佢得两三场啫嘛，咁冇办法，咁都算多人睇噶，系啊，系啊，原来都有优先场咁样。咁其他 爆漫系 啦，应该系嗰啲旧啲戏落咗去啦，就唔多。讲啦，有冇啲新戏一上演？冇啦，冇啦，今日礼拜其实冇乜 新。冇啊，冇乜新戏啊！边个敢同呢两套嘢斗啊？ 啱嘅。好啦，咁啊嗱，头先嘅咧就系香港嘅观众啊，用佢嘅脚啊同荷包去投票，咁啊大家啊以作参考啊，唔使信晒。你可以你有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开始讲啲戏啊，啲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啊，熄机系啦。好，咁啊，好熄咗个排行榜啫。好啦，咁讲咩先呢？喂，不如唔好问返韩永先啦，咁韩永都有睇星战啦，咁咪不如补少少星战嘢先，咁点都係都係星战嘅，今日礼拜仲係。咁韩永睇完觉得如何呢？ 嗱，两睇啦，其实作为一个科幻片或者作为一个 action movie 睇，佢其实交足功课嘅，只不过你话同星球大战似唔似都其实好黑。好刻意去營造返 New Hope 嗰啲氣氛啦，例如其實好多場面你我諗你之前都講過，其實都可以 parallel 返 New Hope 一啲場面嘅，甚至佢無端端執起個玩具都係 Luke Skywalker 喎，以為訓練用劍嘅嘢嘅。咁啊當然啦，就但係演繹上呢，就例如 Han Solo 死得太兒戲啦，呢啲都是有少少不是那么喜欢的。 这个听闻是阿福伯自己要求的。他下次再找我。咁有什么办法呢？除了那句瓜了老陣之外。 你老婆远就不准出危险运动都得的。 咁都要出场的。 CG 画出来咯。 索性將佢永久雪咗喺嗰個咁樣。 係囉，嗰個比較簡單啲啦。咁整體都算唔錯，不過即係大奸局就似乎欠缺咗啲魅力啦，靠靚。 我話基佬位呀。 同埋佢隨面罩住佢托住嗰個嘢，形成個面具，個面相相當古怪，亦都好核突。 其實佢唔太早除面具，有啲人就話係佢認老豆嗰下子除呢，可能會好啲嘅個效果。 係一個個震撼性會大啲，但係佢硬係要喺阿威面前要顯露自己其實唔係怪物㗎嘛。咁事實上但係結果係反效果，以阿威嘅力量又似乎發展得太快冇交代啦，當然有唔同嘅 theory 去解釋呢個容效果。 我哋上集都講咗黑武士轉身啦，都講過。 都有呢個說法啦，當然 有 啲。 唔係我哋淨係我哋講嘅，其實有嘅，有出面都有咁講。 有你 search reincarnation of Darth Vader， 咁其實真係有唔少人提出呢個理論嘅。 少屬於少數派嚟嘅，不過係有嘅，都有人咁提出嘅。 係。 唔係我哋亂 講，亦都有啲話唔係 Darth Vader 係個 Force 再搵個替身嘅。 其實一樣啦，即係其實因為Anakin 都係個 Force 嘅聖靈感印咁嘅嘢嚟㗎嘛。 係但佢呢度就有少少唔同㗎，肯定有老豆老母嘅。 唔知佢都冇講。 係啦，佢自細唔知邊個啦，亦都有人話佢係 Skywalker 個女啦，咁但係都依然解釋唔到點解佢嘅力量會 呢個唔算爆，呢個好碎料啫。有一個仲 但 係 亦都解釋唔到點解佢會適用啦。Skywalker 自己都要清餐飽。 有一個仲爆啲嘅，比起係佢係 Skywalker 嘅女，不過同邊個生嘅咧？陣間講啊。 而家一所以勁啲係嘛？ 係一陣講，轉頭講啊！你講埋你。 但係呢個我睇過一個華文講，佢係講明係講笑嘅啫。 我又唔係講笑啊！我覺得呢個係除咗係黑武士轉生令嗰個最合理嘅。 係啲台灣嘅一啲星戰迷寫，不過佢寫主係括住係呢個係講笑嘅。 唔係佢你講呢個之前我都有諗過呢個解釋。 我知係 ,ok。 我一陣講一陣個好快一陣轉個頭，等佢後面講埋個感受啫。 咁啊都 OK 嘅，我覺得套戲值得睇嘅，咁但係就有少少覺得最唔好就唔需要搞咁多 parallel 囉，咁你始終係另外一個作品嚟囉。 呢個係因為個系列商業上嘅考慮嚟嘅呢個。 咁但係 parallel 反而變得更加唔似，同埋套戲嘅說服力其實老實講係減低嘅。 冇辦法。 甚至連阿 Finn 個序號都以184都要玩 parallel 嘅。 你講咩呀？ 阿 Finn 個黑人男主角個名字，佢 FN 184喎，佢都係玩 parallel 嘅。 parallel 咩呢？ 當年困住阿莉亞公主嗰間房係284號房。 喔係咩？ 係 呀。喔有 number 㗎間房。 是啊， 咦我唔覺嘅以前。 係唔覺得冇真正講嘅，係佢哋啲 script 度寫嘅。 即係個畫面個房冇寫個 number 喺度嘅。 個畫面冇，怪文唔係英文嚟㗎，點會知佢寫乜鬼嘢㗎。 唔係，佢第一次拍嗰陣係英文嚟㗎。不過佢後尾改咗㗎咋，喺後來啲版本。初初嗰啲 字。OK。 佢哋拍嗰啲 字呢。畫面上我真係冇留意佢叫218號啦。後尾睇返啲文章佢。佢其實寫返原來個原本 script 嗰間係叫218號。 可能係個184。佢應該套戲入面冇寫啲字喺度咁肉酸。 應該就冇嘅，我相信。 我記得黑蚊。 咁所以其實呢啲你叫 Star X 又好 ，Parallel 又好，其實真係多得滯。 唔係咁冇話多唔多得滯嘅，呢啲人你睇到就睇到嘅啫。其實佢根本你講咗一句啊，佢其實本來就諗住呢套戲咧，你係預咗你班友仔咧可以完全冇睇過之前任何一集都可以入場嘅，佢就係想咁嘅。係 啊，因為 JJ Abrams 話明就想吸引。Next generation of Star Trek fans, Star Wars fans 㗎嘛，咁但係好明顯佢又要需要考慮到擺好多 parallel 啊，擺好多舊情節去。 我哋上集已經 去吸引翻舊啦。 因為佢呢套嘢有其中一個，即係其實佢係半 reboot 嚟嘅，你要咁理解。 OK， 都可以咁理解嘅。 佢係咁樣㗎，佢真係咁啊，唔係我哋噏㗎，你睇翻美國嗰啲影評啊。好多係咁講嘅，即係佢呢套戲根本你可以話佢一套 New Hope 嘅 reboot 嚟嘅。咁而家嘅 reboot 又唔係 一來啦，二來佢話明唔見曬之前嗰啲當 canon， 即係當正史嘅嘢㗎嘛，例如中間啲遊戲啊，遊戲都係有少部分，例如個星球其實都係一個遊戲嗰度出現嘅。咁遊戲啊，或者啲小說個同漫畫嗰啲，例如空窩嗰啲，其實可以曬走曬啊，飛曬。 講啦，佢呢個所謂而家嘅正史咧，就是、有咗呢個計劃之後嘅遊戲。咁你一講嗰個就係 Battlefront 最新嗰個版本，因為嗰個係有咗呢套戲呢、這個 project 之後。 係。 咁之前 那套遊戲都係呢套戲之前出嘅。OK。 No。 唔係咩？ 梗唔係啦。呢套 之後出嘅。OK。 Battlefront 咧係有咗呢個戲嘅。計劃之後係 哦，計劃之後 做嚟咧，俾你去理解新嘅世界觀。咁但係 Battlefront 呢個唔係第一集嚟嘅啦 ，Battlefront 呢個好似唔知係第三定第幾嘅啦。OK， 第一同二咧就反而係洗咗嘅個歷史。明 白哦 ，OK， 明白。 即係個 game 唔係新嘅 ，OK， 個 game 去到呢一集 本身唔係 game 迷就唔敢多講啦呢樣嘢。 去到呢一集咧，就玩翻今次呢個電影嘅世界觀落去。咁但係之前嗰兩個就洗咗佢啦，即係冇關啦，就係咁嘅。咁所以就引起咗一眾呢嗰啲即係蘇花，即係係咁，因為你都知啦，套戲幾十年都冇拍過，咁中間大家喺度追嘅星戰嘢其實真係全部俾人洗曬。咁呢一班迷 係啦，亦都好多人不滿，例如點解冇咗漢蘇魯一對仔女嘅，一名都唔同。 喔佢而家就變咗阿 Ben 就係佢個仔，其實阿 Ben 呢應該係阿 Sky， 應該係 Luke 個仔先叫阿 Ben 㗎嘛。 是啊，冇錯 ,Ben Skywalker 嘛。 咁其實就 佢呢度叫。 咁呢度呢其實就攞咗都有少少嗰啲嘢再猜雲再玩，佢唔係完全冇嘅。都唔係完全冇。咁但係就唔係你。 同埋有啲設計，例如啊 ,Way 個設計原來係睇返製作特輯原來係咩㗎喎，係 Luke Skywalker 嘅草稿嚟㗎喎。 喔係冇錯。阿 Luke 或者嗰唔係阿 Luke Skywalker， 因為係只係講得上係故事嘅主角啫。嗰時都唔係叫 Luke。 嗰陣時叫 叫 Dead Finger， 或者 Light Finger， 或者 Dead Finger 咁上 去。唔係 Star Killer， 咪就係 Star Killer 咯。 Star Killer， 咪就係嗰個誰，佢哋而家叫新死亡星啊嘛，梗係唔係啦？嗰叫 Star Killer。咁嗰時就改咗好多次，好多次㗎啦。咁其中有一個係侏儒啊，其中一個係女仔啊。咁呢個其實女仔啊，做女仔做主角呢個概念根本一開始反而係最初嘅。即係諗法裏面係有 嘅。係當年嘅現實考慮唔係好容許你有黑人或者女仔做主角啦。 佢其實只不過呢就將呢樣嘢就俾咗公主做啫。咁其實公主都係一個女英雄，不過就坐歪啲啦，主角都係個男仔咁樣囉。咁其實就點講呢，其實呢套嘢係擺到明呢係將舊嗰啲嘢攞返曬出嚟玩呀。咁即係根本即係要高達咁啫，你要玩新嘅就係攞返啲舊嘅。擺返舊或者甚至舊嘅抌咗垃圾桶嘅 咁佢啲 parallel 又未至於好似高達啲越高達啲，例如 你好 Sit 例如跟 Sit 嗰啲咁 odd 嘅，嗰啲真係抄到足咁滯， 係啦，照做都夠膽死，係啦。咁呢套呢其實已經呢佢係叫做半一半嘅啫，咁你會見返好多 New Hope 嘅嘢，但係呢佢都係，但佢同時亦都係一個續篇啊嘛，咁佢始終唔能夠一模一樣。咁其實佢只不過將好多嘅發生嘅事就發生咗喺啲唔同嘅角色身上，但其實佢都做返啲對等嘅嘢嘅。其實上一集我有講過啊，係咪冇聽返啊？一定係。 係啦，最不點都係比中間嗰三集好嘅，因為真係甩碌得。 講清楚先。 完全係另外一個世界觀嚟，咁真係你唔好叫。 你講 前傳。你講前 傳。你講前傳。係啊。 啊！完全另外一個世界觀嚟啦。佢依度你例如咁嘅 public 都似翻正常啲，冇個美國啦嚇，即係得個兩個鏡頭。 今次呢套新戲咧，就理論上咧就好過即係前傳一二三嘅，咁但係咧應該就未超越到即係正傳嘅四五六就係咁。係 啦，但係 J J Alvin 都係玩依套啫，之後都第二啲人啦，之後嗰兩套另外兩位導演嘅。 盡量咧係唔似啊 J J Alvin 自己嘅嘢嘅，即係佢係盡量去想去跟翻舊即係正傳咁樣嚟去拍，所有嘢都係跟嗰啲嘢嚟拍，咁佢已經係盡量減低咗佢自己嘅。 係啊，唯一佢自己嘅風格就係都係好似佢以前啲片不斷揾自己啲老死或者。合作開個演員做神秘嘉賓啦 嚇，唔關事㗎，嗰班友自己走去探班自己玩㗎咋，佢都唔知佢哋會去㗎話，係啊，班友仔去探班，不如整翻個你做啊，喂，反正嗰白冰邊個組樣啊，你嚟啦咁， 呢個做都冇乜所謂啊， 咁結果嗰個原來， 同埋好多人都唔滿意點解阿張子隊長會得Captain Plasma 連罩都冇得除喎。 這個就連詹士邦都冇除過，咁你算老幾有得除呢？ 咁詹士邦就話明佢自己都否認㗎嘛。 咪唔知詹士邦㗎，原來嗰啲白兵入面咗好多人㗎，不過冇。 係佢。 即係冇話 喺製作特登介紹過，不過嗰啲因為好多都係啲處境而喜劇嘅演員係唔好識。 我哋就唔好識㗎，但可能北美啲即係電視觀眾就可能熟口熟面嘅。咁就好可惜呢，就冇見到阿黃秋生啦，因為黃秋生就話呢套戲其實都有搵過佢價咁樣喎，咁啊。 不過佢話星球大戰嘅冇搵呢套戲。 佢話呢套佢 星球大戰可能係甄子丹嗰度都話。 唔係，佢直情我睇返佢個訪問啦，佢話就係而家上一話呢套。 喔、哦、,ok。 直情係呢套星戰七，唔係甄子丹。咁佢話嗰時就因為要做舞台劇，咁啊即係根本就唔得閒咁就冇啦。咁不過呢我估呢，即係你阿韓美都話啦，其實你話都係搵啲獵頭公司去 approach， 咁可能你 approach 過嘅其他嘅世界。 我諗好多，我諗可能真係好多香港嘅演員都 approach 過你但可能都係喺中間嗰兩隊人兩隊太空海度相遇嗰扎企埋一個 咗。冇錯啦，即係出嚟俾怪獸食，我覺得嗰個機會最大。咁結果就係突擊死亡塔嗰兩個得閒咁就佢哋拍啦咁樣嘅嘛。咁可能你話呢啲 cast 呢班友不下幾百人嘅 cast 過就或者 approach 過呢咁樣 cast 就冇幾百嘅 approach 過。cast 就唔會幾百人嘅。我諗接觸過我諗都數百個亞洲演員亦 不過我 係有咁嘅可能性啦。 我諗佢應該冇揾過古天樂同楊千嬅，如果唔係一定會出嚟講。 OK。係 啦。即係唔會唔講嘅，同你講呢樣嘢，即係咁威 嚇。咁變咗古天樂嘅 X-Wing 就冇用武之地咯。 佢架 X-Wing anyway 都唔會攞嚟拍戲啊，有冇搞笑啊，大佬？攞佢嗰啲玩具嚟同套戲入面啲道具相比，你唔 哇？人哋話要有引擎啊，唔知會唔會有埋個？ 你唔係諗住啲光劍係用佢嗰支 FX 嚟拍啊嘛？你好似 即係如果要嗰隻嘢飛得起，睇怕都要全民中美國最新戰機 TR3B 嘅引擎先可以飛得起啦。 去唔去到光速啊？ 只可以反重力， 可唔可以光速？ 傳說中一冇承認過，亦都我認為絕對唔可能有隻咁嘅嘢存在嘅。 首先咧，你睇個 spec 咧 ，X-wing 本身就係呢個 fusion 引擎，你有冇啊 ？fusion 引擎啊， 四個 fusion 引擎研啊，大陸話自己已經研究成功咗噶啦， 四個啊，仲要有 啊，中華大陸話就有個農民。喺自己後院成功研究咗種 fusion 引擎噶，準備裝喺戰機度噶啦。 用牛屎嚟發動噶嘛？你信唔信？ 係水，唔係牛屎。 仲犀利，仲犀利。好啦，咁啊，咁啦，係 啲污染嘅井水，相信。 如果大家成日有懷疑點解揾阿甄子丹都唔揾啊？咁其實有揾嘅 ，OK， 有揾嘅喎，秋生 ，OK， 大家唔使懷疑 ，OK， 係 ，OK。咁因為有啲人話今個禮拜套葉問啊，即係唔及阿黃秋生做嗰次嗰套咩話？ 哦，最後之戰就 嗰套有冇佢係咪葉問嚟㗎？係咪話明係葉問嚟 㗎？佢係同阿洪拳大師同阿曾志偉啊。 唔係，即係佢話明係葉問嘅嗰套裏面， 係 有人話佢做得好啲喎，係咯，咁咯。 如果你演技上，我相信佢的確會好過。 咁你講純講演技上，咁一定係啦，係咪 啊？ 純講演技 就咁至於打就老實講，兩個都唔係咩㗎啦，兩個都唔係練詠春嘅，咁都係臨時上陣學嘅啫。 唔係你講演技咁啊？咁講真係 因為就算武功上係得曾志偉叫做真係學過洪拳啊，咁但係其他。但如果詠春嚟講，佢兩個都唔係嘅，無論甄子丹同埋黃秋生，一個大聖劈掛，一個就連啲咩門派都無法分辨。 首先演戲咧，就唔使你識飛先做超人嘅，即係唔關事嘅。OK， 即係梁朝偉。 哦，咁你都要做到啲基本動作嘅。 梁朝偉做葉問係冇問題嘅，首先 OK。其實你係演唔到嘅 ，OK。 但係梁朝偉裏邊冇打過詠春喎。嗰啲業界嚟講唔算係詠春嚟㗎。 你覺得重要咩？ 唔重要咁當然。啊、 即係你覺得個角色係完全唔係做返嗰個真人嘅任何歷史嘅嘢大鑊啲呀，定係佢係咪打詠春大鑊啲呢？ 甄子丹嗰度其實有一樣嘢之前我都講過，係絕對似葉問嘅，就係嗰個老婆。 咁佢老婆有冇殺青殺死 㗎？係病死，但我真係冇印象佢點死。 是吧，即是有死的，咁人總會死，是不是？唔係，即我就覺得你講就話佢係識唔識佢嗰套武功，其實佢都唔係一套好認真去講功夫嘅戲，咁你唔需要佢真係打嗰啲嘢啦，係咪？ 咁我相信如果你話演技或者佢代表個葉問嘅角色似嘅程度，我諗黃秋生個可能會比較象徵度高啲，因為佢即係講返香港動亂時期啊。 即係我哋好多集之前啦，即係啱啱如果大家有聽返呢個 Open Sky， 佢哋有我哋嘅經典重溫，我哋啱啱先至經典重溫先講返葉問第一集。嗰時我哋已經講過啦，香港最似葉問嗰個演員係邊個，就係劉詢啦。 係的確係。 係啊。即係佢應該一嚟演技就唔需要。 連樣都似。 樣都叫真係幾分似，真係似。係咪咁但係我唔知劉詢咁喺度啦，而家因為好似好耐都係啦，唔好見佢啦。 不過小插曲就係當年阿吳尊都講過佢唔識葉問係邊位㗎嘛，咁結果香港嘅詠春會派咗個講者去挑戰佢喎。 咪呢啲唔重要啦，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啲戲嚟嘅啫，唔使下去到真實層面嘅。 係啦。 係咪 咁去到真實層面都有啦，你記得陸戰俠嗰位演員冇。無啦嚟頭打睇出個會睇到打到上台 呀。即呢啲呢係要去搵醫生睇睇同埋要食藥㗎啦，我同大家講呀 ,ok? ok, 即係我哋不嬲都強調睇戲就睇戲，雖然套戲就算嗰套戲係基於真實人物都好，戲就係戲同嗰個真實嗰樣嘢其實係兩樣嘢嚟㗎 ,ok? ok? 從來都係兩樣嘢嚟㗎。 啊，即係你就算就算 啊，當然啦，呢、這個絕對係。 即係就算跑個賽車手嘅故事咁，上次咩一級雙雄咁，咁佢都唔係一樣啊，同個史實大佬係嘛？ 你始終唔可以照嗰個人嘅人生完全拍嘅，你亦都唔可以喺個半鐘頭內講咗佢嘅一生嘅。 係啦，冇錯，即係你同埋你要戲劇效果咁，當然某程度要改編。不過改編到葉問咁完全唔係嗰回事，就即係比較罕見咁解咯，係咯。 有啲直頭，例如 Catch Me If You Can， 如果你睇翻真人個相，你會好失望啊。 唔係個樣啫，你講係個樣啫，大佬。咁 同李安納度都有幾大距離。 你揾阿迪卡比奧做咁，你大佬你點樣都有距離啦，係嘛？但人哋嗰個故事，起碼本身係基於佢嗰、那個，即係嗰個 時。故事如果有啲人事後訪問翻個真人嘅後人啦嚇。啊！嗰人又唔喺度，佢後人喺度，都話有都幾似嘅。 唔係，即係起碼就算唔係模一樣，都點到個大佬喺翻度咯，最少係咪？因為你拍一個人嘅轉咧，就好即係你係甩到咁，就其實幾大鑊。尤其是一啲近代人物啊，尤其是近代人物，即係你唔係拍秦始皇啊嘛，大佬，你葉問啫嘛，大佬，係近代人物嚟嘅啫。你都 係啊，最係嘛？最奇怪，例如佢第二集嗰陣時，點解會唔識英文？大佬姓坡嘅喎，好似係。 係你又跟史實啦。咁你睇英雄本色第三集啊，大學生點啊，媽哥變咗，明明第一集話佢嚇冇讀過書啊嘛。 係咯。 咁點計先？係嘛？即係呢啲連呢啲作出嚟人物自己都可以咁樣撞法，你唔好講即係真唔真實啦、啊，即係嗱，一陣先講啊，葉問好嘛？你講翻，你星戰講完未先？點解扯咗講？ 講完啦，咁啊，繼續。 唔係，咁星戰你頭先都未講過啲 theory 嚇。OK， 咁 好啦 ，theory。 等我補翻幾句啦。 咁啊，阿威嘅身世之謎嘅 theory 有啲咩咧？ 唔係，其實咧，基本上就離唔開係邊個個仔、邊個個女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老土嘢嘅啫。OK。 咁你一定係啦，咁突然間有一個橫空殺出嘅人物，而佢嘅力量係唔需要練任何嘢都可以超勁嘅，仲要打贏個大奸角嘅。 唔係唔關事嘅，因為有啲人呢連個黑仔係邊個個仔都會諗嘅。咁就唔係話因為勁先諗嘅。咁因為呢 Star Wars 呢以往就即係開咗一個唔好嘅頭出嚟就係、是、呢佢竟然發覺後來呢全部都有親戚關係呢樣嘢嘛。咁你今次啲人就又跟住呢個咁去估啦。咁但係我同大家講呢，作為一個即係你要編古仔嘅時候呢，你隻大弟同四條煙都出埋㗎啦，老實講啦，係唔用 father 呢下嘢。咁如果你下一集要去俾一個 twist 橋位大家呢，咁你就一定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你唔可以就係咁喎，咁啊女主唔係阿 Luke 個女咁就係咁，咁你都估到啦。今集講真嗰句即係你聽到話阿基魯偉其實係阿 Han Solo 個仔，其實大家唔係咁驚訝嘅。 係 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過風話佢就係佢個仔啊？我哋梗係收過啦，其中一個風啦。OK， 咁你話佢邊個都得。OK， 之前已經不嬲有 theory 㗎啦。 但係就算唔係都好啦，就算係睇到戲嗰陣先突然間講都好啦，就係因為真係玩過啦嘛，係咪？係 咯。 咁其實你唔會太過驚愕嘅。OK。即係可能睇嗰下咪咁樣啫，但係其實唔係真係咁驚愕，一定冇當年 I am your father 嗰下大家嚇咁樣冇嘅，亦都唔可能再做，因為嗰下已經係大啲嚟嘅。咁、你點樣再 twist 呢？咁再 twist 你要諗個更加你會誇張啲嘅一條橋啊，就係、是、咁有啲咩橋呢？咁就咁係啊 ，look 個女就唔夠爆嘅，咁有多一個再勁啲就係咁佢同邊個生先啊 ？look。咁如果佢普普通通同第二個生咁都係普通人啫，咁你最多咪同阿 Luke 咁樣，點解會可以咁勁呢？有另一個解釋嘅，咁就係呢最大可能就係佢其實同阿 Princess Leia 亂倫生嘅。 係啦，所以兩個加埋之後就有咁勁嘅力量， 因為呢 Princess Leia 都冇練啫，佢都有 Force 嘅力量㗎嘛。 因為呢個近親繁殖呢其實就只會發生兩件事嘅，因為你點解會咁呢？就其實因為會倍大咗， 一係低能，一係就倍增。 唔係，其實低能都係倍增，因為其實會倍大咗啲 genes 嘅。咁倍大咗 genes， 你倍大咗乜嘢嘅 genes？ 咁一倍大咗啲唔好嘅 genes， 咁咪變低能啊，有問題咯。所以以前啲皇族嗰啲好中意玩近親嘅嘛，咪就係好多都生埋啲低能仔啊，或者身體有問題嘅。咁但係咧，一係咧，另一即係佢主要就倍大啲 genes， 個 genes 自己唔識揀噶嘛。 咁你佩戴咗係唔好嘅，佢咪好唔好咯？咪所有啲衰嘢喺佢集於一身咯。咁但如果佢佩戴咗啲好嘅 jeans 咧，咁佢就會變天才嘅。咁可能呢個 Ray 咧就係兩個咁勁嘅人嘅 jeans 再佩戴出嚟嘅，所以佢仲勁過阿 Elkin， 即係勁過史上任何一個即係啲所謂 Force Sensitive， 佢從未有嗰個咁樣嘅人。咁呢個係一個解釋嚟嘅。呢、這個解釋咧，雖然你話噏呢個嘢嗰個人自己話自己講少，但我諗嗰陣咧，我唔係睇佢諗啊，我自己諗，我就諗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咁就呢個可能性咧，用喺個古仔入邊就難啲嘅，因為你咁樣寫咧就好似好侮辱嗰啲角色咁啊，所以呢個就多數唔會咁用嘅，即係你就要諗到你唔會寫落去嘅，因為咁樣真 係應該可能性相當低啦，依個可能就 係應該話使用嘅可能性相當低，唔係講話呢個呢件事嘅可能性，呢件事嘅可能性反而係相當高，明唔明啊？即係呢個咧係喺個現實上講得通。又唔需要靈異係咪，唔需要講轉生㗎嘛。咁呢個係最講得通嘅一個最合科學嘅講法啦。但係呢古仔有好多數唔會咁寫啦，因為你冇理由你話 Luke 同阿 Leah 其實原來搞過嘢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咁真係唔係幾好。咁所以就好難會即係應用喺故事上就會應該唔會啦，我就覺得。 所以 Skywalker 就出得太少，不過如果你想睇多啲佢個樣嘅呢，咁可以睇下閃電俠嘅林桂美嗰場都係佢擔綱做 嘅。其實冇乜人想睇佢個樣嘅，即係佢一定要做返 Skywalker， 如果佢做第二啲，啲人完全冇興趣嘅 ,ok? 其實佢唔係冇喺第二啲作品或者第二啲戲或者第二啲嘢出現，但冇人想喺嗰啲嘢度見到佢嘅，同大 家。係冇錯啊。 一定係要做 Skywalker,ok? 不過佢都供應做呢個癲佬角色喎，意思係佢喺呢套閃電俠做過兩次。出咗兩次場啦，咁上一套閃電俠佢都係做呢個角色嘅。 咩角色嚟 嘅 ？Twister 一個類似迷妖咁嘅角色啦，係閃電俠裏面嘅迷妖應該。 哦、即係又係癲癲地嘅。 癲癲地，但係佢最大唔同，佢好中意玩炸彈。 因為呢、這個Luke 呢個演員Mark Hamill 本身最出名，原來都唔除咗 Skywalker 啦，就係佢配音配足球啊嘛。 是佢，因为佢配嘅足球系最受欢迎，因为最够癫， 即系卡通版啦，佢系讲下， 系啦，系亦都被誉为配足球之中配得最好嘅一个。 即系其实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应该喺蝙蝠侠度揾翻做足球，可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调翻转，系， 或者系即系，因为你睇翻佢做 Twister， 其實都係介乎迷妖同 Joker 之間嘅角色嘅。 咁講真， 其實佢做得七情上面做得好好。 佢化翻個 Joker 裝，其實人人都可以啊！嗰、那個裝已經係咪先？咁 嗰個裝邊個化都係咁嘅樣啊！ 加埋佢本身嘅演繹開 Joker 咁到嘅時候，點會佢唔係最佳人選啫？係咪先？不過冇啦，而家就 so far 都冇啦。咁有冇機會有朝一日真係揾佢做？電影版 Joker 就 哇，除非有一日有朝一日拍到真人版嘅 Dark Knight Return 啦，唔係點可以有個咁年長嘅 Joker？ 哦，咁係啦，即係難啲㗎啦，我知道係啦。不過咁講啦，係啦，即係除咗 Skywalker 呢個角色之外，佢應該最可以做到就係 Joker 啦。不過 anyway， 喂，唔好扯咁遠先，唉，就又唔知講咗去邊啊，講下。即係觀眾聽到真係，聽眾聽到真係，即係又係遊花園啊嚇。唔係，但係我知道啲聽眾中意俾人帶遊花園㗎，我知啦。 好啦，咁啊，系啦， 未讲完啦， 咁啊，星球大战另外一啲 theory 啦， 咁我哋上礼拜讲过啦，咁呢个所谓嘅转生论系点嘅咧？咁原来转生论咧都唔系睇咗套戏之后先有，呢个转生论咧原来自从呢个 J.J. Abrams 传出啊话今次套戏咧会将 Darth Vader 即系黑武士呢个角色带翻翻嚟之后，啲人就喺度谂，咁其实点可能咧？咁一系就空啊咁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咁又唔 佢又唔會玩到空咁低咁低嘅技量㗎啦。 呢個老土咗其實。老土咗。唔係高低嘅老土咗啦，因為小說都玩過啦。即係小說已經空過阿 Lu， 又空過阿黑帝啦，唔好再搞，同埋之前都做過空喎仲空。即係空已經唔係新啦嘛，咁你有咩其他方法呢？咁所以啲人就諗就係轉生。咁就最初諗轉生係邊個就係初初係諗係基魯維嘅，因為最似係佢係咪？即係如果你未睇套戲之前啊， 係 咁睇完套戲啲人就將呢個論呢、這個咁嘅講法就轉咗去阿 Ray 身上。咁即係如果一定會有 Darth Vader 所謂回歸，咁如果佢係用呢個轉生嘅方式，咁係咪應該最合理就係 Ray 本身就係 黑武士轉生呢，咁其實係咁樣嚟嘅，就唔係純粹話套戲做咗嘩覺得佢咁勁先咁講嘅，即係之前都有轉生論㗎啦，有咁嘅嘢嘅。咁同埋轉生論其實一啲都唔怪喎，因為其實你本身啊 ,Anakin 已經吹到話係耶穌咁㗎啦，係咪差唔多係原力道成肉身，原力感引咁。咁點解唔可以再嚟多次啫，係咪係囉。 冇錯啦。 有幾期呢，其實有幾期呢都發生過一次喎，喺呢個古仔入面，咁點解唔得呢，咁。不過可能今次。 咁話爭在轉身嘅個純粹 force 嘅一個冇偉格嘅力量啦，定係 Anakin 嘅。 咁佢因為佢話明就係佢嘅 family 㗎嘛。咁如果 family 照計應該係 Anakin 啦。因為如果你要將掟咗上黑武士啊，你明啊？佢話要黑武士翻嚟啊嘛，唔係個 force 翻嚟啊嘛。咁黑武士翻嚟，咁梗係黑武士轉生啦。咁如黑武士轉生呢條橋最正係乜嘢？最正就係你拍完呢三套咧，下套又再轉生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可以不斷。原來 Star Wars 就係關於呢個叫黑武士呢個角色不斷用唔同人嘅身份，即係觀音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咁轉生，每次唔同嘅故事又玩三集，咁依係咪可以玩到 Star Wars Episode 30都仲得咧？唯一得絕對得我睇怕揾到做到 Episode 30都睇怕揾到地球啦嘛，應該係應該去到我哋到咗人類地球人類嘅文明開始啦，終於係嘛，大佬，唉，真 係咁啊，變咗卡迪格咯喎， 即係我諗最後係咁樣完嘅。咁樣先玩爛為止啊嘛。係囉。咁你係咁轉身係咪可以一路玩落去啊，係囉。咁你鍾意叫返做 Skywalker 家族又得，唔係又得，轉完身可以叫第二個名㗎嘛。佢可以唔接住嘅啫，佢可以又過咗幾百年再轉身㗎嘛，係咪先。咁就變咗又有第二啲角色囉。係咪咁你任你講啦，係咪咁就好啦，咁就嘩死啦，咁如果轉身論咪講得通，咁當然 Anakin 係一個特別啲嘅一個存在啊。咁但如果人人都轉生嘅話，咁就大王，咁黑仔係邊個轉生呢，咁就唔估黑仔係邊個仔喎，可能黑仔都係轉生喎，咁但黑仔呢係邊個轉生嘅機會最大呢，咁應該就係呢個 Queen Amidala 啫。就係呢個 Let 家庭罪係嘛 ?Let the point 文啦，其實就係宿世姻緣啦。 咁變咗梁祝㗎喎。 冇錯啦，係啦，可能佢頭尾轉生咗三百幾次之後，最尾變成梁山伯與祝英台呀 ,ok? 咁 ,anyway, 咁即係有呢個可能啦，如果轉生論講得通呀 ,ok? 咁如果佢唔係,Letter Portman 呢，你佢話好核突呀，呢都係變咗個黑柴咁。咁可能呢佢另一個可能性呢就係佢 OB-1 轉生。咦，點解呢，係因為佢都係咁廢囉。係咪我唔知點解大家覺得 OB-1 好勁， OB-1 你唔記得佢，你睇返呢個前傳第三集成俾人打到暈咗啊，大佬。Anakin 要搭佢膊頭抬佢走，原本佢一早死咗啦。即係由頭到尾都係廢㗎，即係連啲好渣都打唔低呀，真係 OB-1 真係由頭學過成覺得要係啦。咁佢轉咗身變咗黑仔呢個角色，我覺得都幾大可能性啊，都幾吻合佢個性，即係佢嗰個性質啊，最少。好啦，咁大家慢慢估喎，咁仲有咁多角色轉生，邊個係 Yoda 轉生，邊個係龜公精轉生啦，咁就慢慢估啦大家 ,ok?ok? 好，咁大家知道大家都唔係咁 buy 呢個轉生論㗎啦，不過我覺得轉生論喺個故事上呢係最解釋到嘅，反而調返轉。即係故事上啦我講 ,ok? 即係你唔好用現實諗啫，你唔好諗現實話有冇轉生啦咩，咁轉生本身都係其實都而家好多人都信嘅啫，係咪有咩有咩有幾怪嘅，其實有幾怪啦，咁唔怪嘅，本身都係印度哲學上都有啦，咁唔奇嘅，即係佢係會玩轉生係唔奇嘅，咁但係佢玩唔玩呢，當然要睇下嚟緊編劇點樣寫，因為其實佢哋自己應該都未決定嘅，咁睇下到時佢點睇囉，咁嗰時Matrix 都係㗎，咁到底第二集第三集講乜，咁其實嗰時都話啦，有個更正嘅理論就係話 Matrix 係話其實係佢哋都係唔係真正醒覺㗎嘛，即係佢哋嗰個所謂Sion 嗰個世界其實都係另一層 Matrix 㗎嘛，咁我話呢個解釋好啲，咁但係可惜即係導演嗰時仲係兩兄弟呀嘅編劇就冇採用到啦 ,ok? 就用咗個好囧嘅即係寫法啦，咁到咗下一集講乜當然冇人知啦，要睇編劇地點玩 ,ok? 因為呢啲咁嘅 twist 橋位都係要慎重考慮清楚，咁可能佢而家或者其實都收緊我哋風㗎， 即係睇下坊間啲人有啲咩理論咁樣。咁唔係話最爆嗰個就最啱嘅，你都要商業考慮係嘛？即係頭先話最爆應該就係佢係阿 Luke 同阿 Lia 私生女咯，咁所以咪抌低佢啊揸股升咯，係嘛？呢個都好合理嘅。咁但係呢個唔係咁適合擺落呢個迪士尼嘅故事啦，特別係嘛？即係咁啦。咁但係轉生呢個就我又覺得真係完全冇違反嘅喎，你真係 OK 喎，擺到落去喎。不過大家唔 buy 啫嘛又。咁但係我又覺得點解呢，如果佢到時真係同你咁講，即係 I am your father， 到嗰時你都話唔 buy 嘅。你冇得唔 buy 㗎喎，到時佢同你講真係佢就係黑武士，跟佢同返阿 Luke 講 I am your father， 咁你真係吹佢帳呀，係咪先？啊 ,anyway, 啊咁你 buy 唔 buy 呀，到時又唔到你唔 buy 啦，係啦，咁啊咁啊睇啦，係啦，睇返啦，係啦。咁其實上集都有好多嘢冇講嘅，邊度講得曬呀，即係其實呢套戲你話冇新嘢，或者佢冇啲咩唔係嘅，佢都有好多新嘢啊，即係嗰啲設定上新嘢唔講點樣好多。咁同埋佢今次都擺好多一啲場面上呢，佢都好多預表性嘅嘢嘅，即係唔係咁好似以前 Star Wars 純粹講個故事咁簡單嘅，即係例如佢明明嗰度係吸住啲火吸咗太陽光嗰度，咁佢咪最尾吸完最尾好似有條曙光咁嘅。其實佢嗰度就啱啱就係同阿基佬衛同阿 Han Solo 攤緊牌嗰度嚟㗎嘛。咁明明就好似有一線曙光嘅，你明唔明啊？個天度啊，係咪啊？ 係， 好似有一線曙光嘛。好似佢啱啱吸完喎，所以就冇火喎，就係一條光，好似有一條耶穌光咁啊嘛。一線曙光，希望啊，一個希望。好似佢嗰下係咪會回轉咧？咁原來唔係，原來佢就係叫佢幫，叫阿 Hansel 幫佢咩？就係、是、死啊！即係佢死咗咧，佢就可以即係踩住佢個身體就去，其實佢屍體就即係去上腦啊嘛。佢可以完全成為黑暗啊。咁嗰度一插佢嗰下嗰個光就消失，大家有冇留意？即係佢嗰個光啊， 係。 即係其實嗰度係當然喺個故事上就冇關啦，但係其實佢後面有個預表性就係嗰個希望嘅消失啊嘛。咁其實呢啲大家有冇睇到咧？咁最尾打完啦，女主角同阿基佬衛打完一，即係決咗勝負之後咧，突然個地下咪裂開，跟住仲分開咗兩個嘛。其實呢啲咁鬼 dramatic 嘅嘢就梗係專登㗎啦，係咪？雖然個故事入面咪梗係話佢星球一路崩潰緊，但係其實佢嗰個裂開嗰下就預表咗佢兩個之間嗰個鴻溝㗎嘛。咁嗰樣嘢其實係好強烈㗎，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呢？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樣戲劇上嘅預表啊，啲咁嘅嘢，其實呢套戲都唔少嘅。咁呢個舊沙窩係冇嘅。冇擺呢類啦，最少。咁變咗你呢 舊 Star Wars 好似就即係其實冇咁需要有咁多訊息或者咁多包袱囉，可能。 唔係因為咁講，呢度佢反正好多嘢係舊，咁佢咪擺下第啲嘢類囉。咁但第啲大家又睇唔到喎，佢其實佢唔係冇擺嘢類喎，即係大家冇 留心啦其實。嗱呢個唔係因為我睇咗兩次啊 ,ok, 我第一次睇到嘅 ,ok。咁你留意一下人哋點樣去做啲即係做啲場面嗰啲嘢，咁其實又唔係話佢冇心機嘅，即係佢唔係一味就係抄嘅，有嘅其實唔係嘅。咁大家可以再 dep 下啦，我隨便舉兩個例子啫，係啦。咁大家再 dep 下裏面有啲咩可能咩空間分割啊，啲 composition 其實都可能有啲意思嘅 ，ok。咁我就未有機會即係整餅帶翻嚟咁逐個鏡頭睇啊 ，ok。因為呢啲其實如果你要分析，你要逐個鏡頭睇嘅，唔好就咁睇一次就要啲好明顯嘅嘢先會睇到嘅 ，ok。有啲細微嘢要慢慢睇啊嘛。你講真，套戲咁多嘢飛嚟飛去，一時間唔會一次我睇得曬嘅。咁到時再有機會再慢慢同大家再分析啊。好啦，咁星戰就咁啦。OK， 咁真係鍾意嘅人追唔追唔罷咯。我都叫啲人唔使去睇嘅，你唔追唔好睇，真係唔好去睇。唔係唔鍾意呢套戲嘅人真係唔好去睇。我真係好唔鍾意嗰人睇完之後喺度鬧。唔係，即係佢鬧，因為佢根本本身就唔鍾意呢套戲啊。佢話即係唔鍾意沙喎。咁你做咩要睇啊？我真係唔明啊。OK。我真係唔明白啊，係啊，即係你都唔食生嘢，你做咩真係食魚生嘅？跟住喺度媽媽聲做咩？你唔食辣嘢咁啊，真係去人哋間湘菜館做咩啫？做咩事？即係我真係覺得拗頭，大佬，你唔中意咪唔好入去咯，係嘛？即係我最憎呢啲觀眾，話俾大家聽。咁同埋有好多嗰啲即係話自己係星戰迷嗰啲咧，都話睇完話唔中意嗰啲。咁其實好多假星戰迷啊，同大家講啊，啊唔係你唔係有打機有買嘢或者甚至乎有 cosplay 就係星戰迷㗎 ,ok, 你係咪星戰迷講你有幾愛呢套嘢㗎，即係你唔係同 當然啦呢樣嘢。 好簡單咋嘛，你唔係同嗰個女人結婚或者同嗰個男人結婚就即係你愛佢㗎嘛。好簡單啫，係咪兩公婆一定愛嘅咩，可以因為錢㗎嘛，可以因為佢有錢好多原因㗎嘛，大佬啊，係咪先 我咩事啫？你買你買張飛買件玩具，或者你買哇買好多一比一都好，你要利用愛呢套嘢嘅，搞清楚啫。我可以好窮，我斗領都冇，但係好愛呢套嘢嘅 ，OK？ 即係等於你好愛一個人都唔一定要同佢結婚嘅，你放生佢都係種愛嘅表現，係咪一樣嘅啫？ 放生， 誒絕對係放生，係 OK。咁啊唔多講啦 ，OK？ 即係唉，即係我都聽咗太多，即係唔同嘅人咧講咗太多呢套戲嘅嘢，係咁啊，即係都。大部分都是其實好平。 咁冇辦法啦，依聖誕呢個檔期就成個娛樂都係圍繞住呢套戲啦，成個娛樂事業啦。 冇錯冇錯，係。咁講啲即係深入少少嘅睇，即係嘅感受嗰個啦，我覺得即係好表面嘅，都係都好表面。 嗯。 Okay, anyway， 咁啊唔講咁多啦，我驚大家都悶啦。有啲聽眾都話：哇，真係聽得太多啦！呢你嗰幾個禮拜聽 Star Wars 聽，如果我哋再講多集，咪唔會，我都唔會。系补翻少少啲啲咁多嘅就系 ，OK 好啦， 系啦， 好啦，咁啊讲完嗰集咁嘅大家唔 buy 嘅黑武士转世论之后咧就好啦，咁啊开始讲啲更加灵异嘅嘢咯，好唔好 啊？好， 系啦，一讲完嗰啲灵异嘢先讲嗰个咩啦，嗰、那个童年终结啦，因为唔系喎 ，sorry 啊，讲叶问先应该，唉漏咗，系漏咗，讲叶问先啊，因为唔多嘅，叶问唔系我睇，我个 friend 去咗睇啫，咁其实咧都系俾呢个大战太神咧。啦，咁事實上呢一個就係呃鬼大家入場嘅最大賣點啊嘛。咁啊點知原來嗰場戲唔係個所謂最終大佬決鬥嚟嘅喎，最尾仲打完阿 太神，只不過係過場。 唔係因為咁講，你睇嗰陣一路都以為嗰個一定係大 boss 啊，因為佢其實真係喺嗰個收購，即係想收翻嗰間學校嘅背後嗰、那個。集團個即係叫做老細咁嘅，咁你都覺得應該佢係大佬嘅話，咁原來佢都去到即係最唔係最後嘅，即係去到最後之前咧，就已經同佢決鬥完咧，竟然個太神就同佢惺惺相惜咧，就話冇啦，即係大家無數啦，即係我都唔再搞咁唔搞佢嗰個學校喎，係啊，好欣賞啊葉問係啊， 唔得啊， 完全唔合理嘅，係啊。不過唔合理都唔緊要，最咩就係、是、其實都係大家叫做切磋嘅啫，純粹 OK 嚇。咁你話係咪打得好勁好乜嘢？即係佢就 喂拳擊對咩？如果拳擊對中國功夫可千唔會點刺激㗎啦。 唔係即係總之大家唔好預期係為咗睇嗰場咯 ，OK？ 即係佢有嗰場嘅，但嗰場絕對唔係成套戲最。最終極一戰啦，係啦，終極一戰同翻啊個咩啊張震係咪叫做張咩？係咪張震啊？ 係啩 嚇，即係嗰個啦，嗰、那個角色我唔記得係咪有冇記錯個名啊？同翻嗰個打嗰個先係最後決鬥嚟嘅，係 啊，哦， 係啊，咁即係變咗嗰個人一路之前係反而同阿葉問幫阿葉問嘅，咁但係最尾就變翻係兩個詠春。都是詠春的師傅去決鬥，即是決鬥誰才是真師傅，這樣去玩這樣的東西。那如果你真的很想看太神作為一個主要賣點的朋友，會有一點失望的，我朋友就是其中一個。那還有呢，原來這套戲呢都幾文氣的，是的，幾文氣的，即係有幾多交代啲角色嘅一啲嘅內心嘅，咁大家 張晉啊， 張晉 ，sorry 唔係張，係張 啊蔡少芬嘅丈夫， 張晉 sorry 啊，咁大家覺得阿甄子丹做文戲如何啊？我唔知道大家覺得如何啊 ？OK， 咁應該大家唔會有太大期望係咁係咪？你都想睇打啫， okay. 老實講睇葉問係咪？冇理由想睇文戲啊！ 哇，咁張晉就橫跨兩套葉問啦。 哦，係咩？ 哦，當然唔同一個角色啦。咁佢都係之前大宗師裏面嘅主要角色啦。 哦，即係之前都已經有演過另一個角色嘅。 啊，就話張子怡報仇嘅對象嗰個嘛。 哦，你講一代宗師。 啊，一代宗師啦。 哦，即係唔係之前嗰兩集葉問啊？即係唔係甄子丹呢套？我嚇死了，如果嗰度已經又做過啲又轉生啊，大佬。 係啊。 哇！呢度唔係愛回家喎，可以同一個演員隨時做第二個人物都得喎，大佬。 OK， 即係馬海倫同阿同阿邊個宮家欣嗰啲係嘛？變咗第二個人都得嘅，大佬喺《放回家》。 但係而家馬家回歸呢個係算係邊個角色啊？ 咁佢係做翻新個角色，佢冇理由突然間又變翻以前個角色㗎。 哦，失散噶，孖生姊妹咁啊！ 冇啊冇啊，佢哋從來都唔交代嘅。佢最多有時話啊，點解你咁似啊格姆咩咁樣？係咩？我咁啊算噶啦，係啊，都唔係未試過嘅。其實舊嘅我回家都有啲咁嘅情況。anyway， 唔好扯咁遠先，唔好講我回家住先。嗱，咁呢個葉問今集咧，其實應該就即係第一就 Ip Man 就超級英雄嚟㗎，應該係嘛咩 Man 咁樣係嘛？咁今集原來就唔係好係嘅，即係絕對佢翻咗去呢個對 Family Guy 嘅一個位置啦，係啊。 但是其实他都已经讲是中年至晚年的叶问，但是他看回个造型会不会后生了少少呢？ 哦，那你问这些就多余了，因为 你连李小龙又牛龟那么大个，即是这些都不是很啱时间啦，是不是？那这里的李小龙是真的是小龙做回的嘛，大佬。 陈坤。 即是是咯，即是小龙 做陈坤啦。 佢做翻咁，你覺得佢會係一個十幾歲嘅小李小龍？ 獅子執下都可以嘅。 不如你做翻十歲李小龍啦，試下好冇？執翻係咯。咁啊， 阿北啲都做到啦。 唔係太啱㗎啦。 奇幻譯員嗰啲人， 你點睇佢都唔似係咁後生嘅李小龍啦。OK， 總之係。咁而嗰度嘅李小龍亦都未識打嘅，應該咁我唔知開頭我朋友又話佢原來已經踢腳踢得好快。咁其實嗱，應該係佢未跟葉問之前係唔識打嘅。即是打拳头加 识跳舞啊，踢脚踢得快，跳舞基本常识，同埋大气嘅功架嘛。李海泉嘅仔咁，点都会由细练呢啲功架㗎啦。 係讲佢踢同阿叶问喺度踢跌嗰支烟嗰啲喎，即係切磋緊㗎喇喎，大佬。你估讲少啊？跟住佢又唔搵啲水泼佢，水都踢得到啊，你明唔明白？係 囉。嘩。即係不世奇才啦，天生骨骼精奇嗰只啦。 唔系，其实跟住就学满咗师噶啦，我觉得应该系，即系我喺佢嗰度应该咧，阿叶问应该同佢讲咧，就系你唔使跟我啦，你都仲劲过我 吓。O K， 你不如自创门派啦，就叫做截拳道啦。我都应该咁样交代会比较合理啲咯，系啦。咁事实上呢套戏入边咧，叶问由头到尾都未收过李小龙做师傅，做徒弟，但系咧李小龙就收咗叶问做徒弟，教佢跳舞嘅。 OK， 即系呢个版本入边咧，应该叶问先系李小龙徒弟嚟嘅，喺跳舞上，即系都几好笑噶，我觉得吓，即系呢个，即系我纯粹听我朋友讲嘅，即系几好笑噶吓，咁样。咁啊 ，anyway 啦，如果大家对呢套系为咗睇打而入场嘅朋友咧，我相信会有失望啦，系咯。咁如果你想一睹啊，即系甄子丹嘅即系呢个咁好嘅演技，咁可能呢套会啱大家嘅。咁我朋友就睇下 OK 嘅，因為佢就話呢啲音樂啊或者嗰啲場景啊嗰啲嘢呢就好靚嘅，音樂就係佢搵咗個日本人去做嘅個音樂，咁佢話係套戲，即係套戲個包裝係做得好好嘅，係呀，不奈何係其實個劇本其實個劇本好爛㗎囉，講真好爛㗎，因為佢其實成件事呢就係、是、真係好老土嘅，即係佢係用因為佢個仔就讀嗰間學校，即係瘦仔嚟喎，仔仲係 OK。咁學校個校長好笑喎，係啊，達成一 有幾細路啊？嗰集上集已經好細，已經係都幾歲㗎喇喎。 咪都係幾咁囉。 吓、啊？ 唔知佢啊， 即係葉準又唔識大嘅。 佢好似唔係叫葉準嘅呢度。佢唔係叫佢啲名㗎好似。咁 anyway 你唔好理佢啦，總之佢個仔個小學嚟嘅啫。咁佢嗰個校長嘅犀利啊，係達明一派嚟嘅嚇。 哇，咁得啊！ 劉爾達嚟啊嚇，除非我個 friend 睇錯啦嚇。OK， 咁 anyway 咁就因為佢喺學校就俾阿泰神派嚟嘅譚耀文咧，話要收佢間學校，其實又唔知佢收嚟做乜嘅。OK， 咁其實佢哋後面個 組織呢又唔係地產公司嚟㗎，搞打嗰啲咁嘅黑拳㗎，咁我唔知佢點解會又會收 黑拳收間學校嚟， 我唔知 做咩拳館啊， 可能你當佢係咪再有財團俾錢佢哋收啦，佢其實冇乜解釋嘅，咁我朋友就話總之佢哋要收啫 ,ok, 咁唔一定係佢要㗎嘛，咁我李嘉誠都去收俾錢佢收得嘅啫，係咪，咁但佢又話唔係喎，又應該係阿泰神話要，咁但係唔好理佢話都冇解釋㗎，佢話冇解釋㗎。咁所以咪話個古仔囧囉，即係其實你夾硬要將嗰樣嘢楞上阿葉問，就因為佢葉問個仔仔喺度返學嘅。咁而葉問個仔呢喺嗰度又同嗰個同學仔打過交切磋過。咁我初以為葉問個仔好打㗎，原來又唔係㗎喎，真係有事嗰陣又唔打得過喊喎喺度。咁另外嗰個細路個師傅呢，或者其實係因為老豆咪就係咩話張咩話 張俊。 張俊就係咁囉。變咗所以咪有初初咪有少少惺惺相惜咁一齊保護間學校咁嘛。咁其實佢就係幾老土嘅，佢講呢個故事嘅，即係呢個咁嚟鬧定一班人呢，其實真係完全冇需要嘅。因為嗰時葉問已經唔係好似之前咁得人得馬，佢已經係有開咗武館後徒弟，即係好似黃飛鴻咁㗎。咁其實你係黃飛鴻啦已經，咁你唔需要係因為你個仔喺嗰度返學你先會挺身而出嘅啫。你識得嗰間學校啲人係街坊，佢話嗰度俾人搞，你已經可以挺身而出啦，係咪啊？係咪啊？你睇個邊集黃飛鴻真係關佢個人事啊？其實又係唔關，都係因為睇唔過眼啫。咁你作為一個大師，一個一代宗師，係咪咁啊？即其實即係黃飛鴻，我意思係故事入面黃飛鴻啊，唔係講歷史啊。嗰種人物咁上一個人，又何需要係你個仔喺度讀啊？哦，即係你仔唔喺度讀就關人啦，咁啊，即係。其實真係唔係幾識寫啦，我老實講啊，即係我唔理你華文出面啲人點樣又幫呢套去貼金，我呢套我由第一集已經唔鍾意啊，我同你講。如果你要將葉問呢個人物夾硬套上去精武門呢啲咁嘅故事度咁玩一次，我根本係多餘嘅。同埋亦都唔係第一次即係去碌卡㗎啦，你本身葉問已經係碌李小龍卡㗎啦，講真好佢。咁跟住嗰時大家唔好唔記得仲有嗰套陳真即係又係阿甄子丹嗰套，嘩嗰度仲要玩埋呢個清風俠入面啊 Kato 喂，但 係咁係意外地啫，咁冇嗰套衫佢要著漁網絲襪㗎喇喎， 咩意思呢？ 佢嗰度有兩套衫同出嚟㗎嘛，佢揀咗呢套㗎嘛，另外一套係啲跳舞女郎嗰啲Can Can Girl 嗰啲衫啊， 佢咪求其揾條底褲笠住個頭都得嘅啫。阿爺哥都係咁啦，需唔需要著 Kato 裝？擺到明喂，大佬你知唔知嗰套嘢啊？嗰時仲攞去外國度影展嘅，真係笑到班鬼佬咧！我搞咩喎？ 咁你令佢想都係李小龍啊？咁喂你諗李小龍未必會諗起陳真㗎嘛，即係佢只係拍過一個精武門嘅。咁你 鬼佬就 諗起個鬼佬式嘅，咁梗係阿加藤啦。 班鬼佬先至唔明有咩關係呀、啊、就係調返轉。人哋睇緊嗰套係叫做精武門，人哋就係諗嗰套戲嘅。人哋唔會話因為嗰套戲係李小龍做就會諗起李小龍第二啲戲，人哋唔係大佬思過失調啊，大佬你班中國人自己思過失調咋。 咁佢點都要搵啲嘢嚟 parallel 囉，即係典型中國人嘅情意結囉，永遠要令你介紹一樣嘢，一定要有啲 parallel 去講佢嘅。 咁啲人哋又唔係唔知道嗰個角色以前係李小龍做，但係人哋唔會覺得應該咁樣去諗囉。鬼佬絕對覺得咁係荒誕嘅。就係咁啦，人哋鬼佬自己講嘅唔好講，咁做乜套戲嘅話係。咁你覺得 OK 咪 OK 啦呢套戲 OK， 咁其實我本來唔想講，不過見到網上大家寧願聽葉問都唔想聽童言終結，咁點都要講下葉問嘅，係啦。OK， 咁期待呀。 其實葉問咁你但另外一啲係太敏感，葉問嘅傳說之中佢係國民黨嘅軍官，亦都有參與間諜活動，呢啲我諗唔係好可以講得係咪呢個年代。 咁如果你唔可以拍呢個蔣中 你唔總唔可以佢穿起國民黨軍服走去打日本仔係嘛。 咁你會唔會諗住拍蔣中正喺大陸上啊？ 咁啊都唔會啊。 點解你要揀呢個人物？ 通常大陸版本嘅蔣中正都會喺啲革命片度出現嘅，全部都係將佢變成無端端由野 吹咁嗰嗰啲，即係基本上成個乸型嘅，一定係咁滯啊！ 揀呢個人物啦，你會唔會揀呢個人物啊？既然呢個人物嘅背景係唔能夠喺大陸上嘅話，你會點解要揀呢個人物？就是、因為你想碌呢張卡啊嘛，咁咪就係荒誕咯。咁所以就你淨係碌咗呢張卡呢個人名，結果就改曬啲故事，你就話俾我聽話呢啲古仔喺大陸唔做得。咁你咪唔好做呢個人物囉，唔該啦，就係咁簡單嘅啫，係咪？ 我諗你講武術人物唔會講佢揸啲槍去打仗係咪？ 咪總之咪同埋你要講葉問，咁唔係呀，咁你阿梁朝偉嗰套又有咩問題呢？咁阿黃 嗰套更加唔係葉問添啦，嗰套 點解你覺得嗰度更加唔係葉問呢？ 更加同葉問嘅故事冇關，純屬原創嘅咁嗰個故事。 咁黃秋生嗰度呢？ 黃秋生嗰度好似都話有少少似嘅。 咁因為佢揀咗係講佢已經喺香港嗰段時間嘛，咁咪 OK 囉。咁邊個要你講佢以前做過呢個國民黨嘅上教呢啲嘢啫？邊個要你將呢啲嘢擺落去先？邊個叫你要講佢打日本仔嘅先？咁你咪就講佢同李小龍之間嘅關係得唔得？ 咁樣佢哋講嘅當時佢哋最終嘅考慮，咁你打日本仔係真係好有市場，咁你陳真又好，之前嘅霍元甲又好，咁之類 whatever 啦。 陳真係之後拍嘅， 係之後嘅。 咁點解唔開始咪拍陳真咯？你打日本仔點解揾葉問去打日本仔？我嗰下先好笑啊嘛！ 咁佢的確係抗日英雄㗎嘛。 咪多 唔係呢個真係事實嚟㗎嘛。 你要碌卡咪咁你但你又驚佢哋講佢國民黨啲嘢嘛。咁你既然有咁多考慮嘅時候你不如拍醉拳金乃迪鐵拳無敵孫中山呢啲題材咪仲好。係咪呀一打呢個九陰白骨爪慈禧㗎嘛喂幾正呀呢個。 都得 呢套啊！喂，呢套我等緊啊！你拍我一定入場啊，大佬！你記得揾阿劉以達做慈禧太后啊，大佬！ 咁靚女， 我一定睇，同你講，OK？ 阿金乃迪你揾邊個做我唔知啦。不過今時今日佢哋都請得起啲咁嘅鬼佬明星㗎啦，有咩問題啫？係嘛？上次嗰個煎餅盒都揾阿 Van Damme 啦，係嘛？你咪就揾阿 Van Damme 做醉拳金乃迪咯，我諗都 OK 嚇，有咩問題啫？呢啲題材會唔會更加好啊？我覺得 金乃迪邊個做冇咩興趣？邊個做夢露啫？ 夢露啊，梗係，唉，咁呢個你又唔會揾個鬼妹喎，你放心喎、啊、我諗江美儀啊，好唔好啊？ 嚇？ 江美儀做啊！係一陣會介紹一套江美儀好正嘅舞台劇俾大家睇 ，OK？ 大家一定要捧場啊！新光戲院嘅，但一陣臨尾 又或者啱啱打入鬼佬，嘗試打入鬼佬市場嘅黃曉明大組啊 ，Angelababy 啊，都好啊，係啦 ，Angelababy 好啊，後生好多，你咪大家諗下咯，係咯 ，OK， 咁唔講啦，葉問就係咁嘅啫，因為又唔係我睇，咁啊好 family guy 嘅，就為咗同老婆跳舞都唔會決鬥啊，咁即係好老實講，作為一個武術家咧。同埋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大師傅嚟講呢即係如果你喺呢一個咁嘅角度嚟同我講 family value 就 bullshit 嘅 ,ok? 即係如果大事當前呢你就掛住返屋企食飯飲湯同埋陪老婆呢呢個係一個懦夫嚟㗎佢講。大家唔好唔記得當年呀即係分一杯羹呢個故事點樣嚟啊怎樣來老豆老母成家被人挟持 Spaghetti sauce 挟持你不投降呢我就殺你全家兼甲拿來正義品記得了嘛咁結果 咁我當然記得咪講錯 Spaghetti sauce 咁劉邦是怎麼答 俾返杯兩下 就是分即又何妨㗎嘛仲要記得分我一杯羹啊呢啲咪英雄囉係咪呢啲故事嚟㗎嘛如果講我梗唔係講現實啦大女睇戲啊大佬。如果我要拍對 Family Guy, 我睇返嗰套卡通片個肥佬咪得囉。咪夠晒 Family Guy 囉我使乜睇葉問啫 係咪真係多餘啊大佬。即係如果你拍到黃飛鴻出嚟，黃飛鴻原來係唔係就係諗住點救國救民啊，我講古仔啊，我唔係講事實啊 ,ok? 喂你唔係講，當然上次拍到少年黃飛鴻真係黑社會嚟㗎，真係以為睇緊古惑仔，咁咪差囉。 咁佢都現實中嘅黃飛鴻都救，都曾經有救過棍民，咁佢都帶大量徒弟去幫助台灣抵抗日本。 雖然張寶仔只係一個海盜，但你拍對變咗洪永城咪差囉，係咪呀 ?ok, 咁咪差囉就係、是。即係我唔係講歷史，唔係講現實，呢啲人物嚟㗎嘛，你寫得呢啲人物落故事裏面，呢啲一定係你將佢寫成一個民族英雄㗎大佬。起碼你本來就係咁寫，你唔需要將佢還原真面目嘅，呢啲角色其實還原真面目就冇咩好睇嘅。我諗所有歷史人物還原真面目，佢都唔係個歷史講得佢咁風光嘅啫。如果大家將阿國父孫中山還原真面目，大鑊囉，恐慌佢係衰十一囉大佬。 都算係。 佢衰十一咗唔知幾多次呀，同大家講、啊。你還原真面目呀，你即管拍嗰套咁嘅嗰套叫咩名話，嗰套咪講孫中山嘅，嗰時竟然 大陸。極權無敵喎，咁應該要叫花萬人迷孫中山喎。 真係唔係 淨係日本都有好多件喎。 拍極權無敵梗係揾個好靚仔嘅做啦。我講嗰時係走向共和呀。 Okay. 走向共和會唔會講下孫中山啲真嘢俾你聽呀、啊、會唔會呀、啊、係呀、啊、宋教仁其實係孫中山俾錢去暗殺係咪講呢啲呀講佢去咗日本搞咗幾個十四歲嘅日本妹人講呢啲呀跟住大咗肚就走佬呀講呢啲呀喂大佬呀唔該啦真係吓、啊、你會唔會拍你可以拍嘅你可以拍你可以還原孫中山真實㗎你夠膽去拍囉你可以㗎 ,ok? 真係撒謊啲古仔嚟㗎大佬即係你一攞一個歷史上有名嘅人去寫故事講到明係寫故事即係關羽呀都唔係傳說中或者故事中咁即係咁咩啦係咪即係你真係一隻手拿住本四書五經呀真係咁呀現實歷史上記載嘅關羽反而係脾氣唔好嘅，反而咧調翻轉咧，嚇、啊，即係關羽反而係大脾氣嘅， 係歷史上噶嘛。 張飛反而唔係故事入邊咁暴躁嘅，係啊，張飛反而係好噶出身，嚇咁呢啲係大佬，即係你一個係古仔啫，大佬係嘛？你將佢個形象梗係好 typical 咁變成咗一個民族英雄嚇，咁樣去寫啊嘛。咁你咪話係咪定要係咁？唔係，你可以改，可以成咁。你將佢動漫化都得，變咗好靚仔啊，都得咁。咁但係呢個同還原真實係兩回事咯，係咪？還原真實呢班人就即刻冇曬嗰種英雄嘅面目㗎啦。OK， 咁你攞得葉問、攞得黃飛鴻呢啲，即係呢啲師傅嚟去玩嘅時候，咁你唔係想整衰佢啊嘛？首先係咪先？係咯。咁同埋最奇怪咧，就是、其實佢呢啲劇本都有俾佢哋啲家屬睇過㗎喎。我都唔知點解會 approve 嘅。我一手搣爛你話你聽，如果我係啲家屬，你寫啲咁嘅嘢 ，OK？ 嗯 咁就講完啦 ，OK？ 咁大家咁中意睇葉問，就即管入場，我唔推薦大家嘅 ，OK？咁我朋友都係俾佢呃咗入去嘅咁佢又唔係話好差唔係話個觀影感覺好差但係即係其實個故事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嘅 ,ok? 如果你睇佢整體嚟講娛樂性嘅有一定嘅娛樂性咁泰神佢冇呃你有泰神但係又唔係你 expect 咁打得咁大場面係因為咁講又或者唔係一場咁即係佢都覺得幾無厘頭嘅咁打完跟住就聲聲相跟住就唔再收購間學校下件事就完咗個難咁樣。咁呢啲咪就係一貫嘅中文片嘅問題囉即係就係嗰啲我是誰明明開頭又唔知想搶樣乜嘢搶搶下原來嗰樣嘢唔重要嘅原來嘩咁緊要話要搶嗰間學校今次呀又搶咗下原來又唔重要可以隨時打完一場聲音相識唉冇問題咁呀唔收咁又得咁最尾竟然個結局係轉咗向去同自己一路聯手嗰個同即係叫做大家都係詠春嘅一個即係一個師傅嘅一個對決咁即係幾奇怪㗎我朋友覺得係呀即係等於之前啊張家輝嗰套鬼戲咋嘛明明成個大郎唔係就係同嗰個惡鬼打點知打完之後有一大段同嘅女鬼嘅前面即係你搞咩呀套戲大佬即係突然間最尾原來唔係講返嗰樣嘢嘅突然間整一大段係做咩啫加長呀 無線劇最尾嗰集係嘛？即係要燒下嘢食同埋咩係嘛？吹下 K 噶嘛？做咩事啫喂？即係呢啲咪差咯，咪就係話係咯。咁但係大家要貼金，即管貼金 ，OK？ 因為一定要嘅 ，OK？ 呢啲咪大師級嘅嘢，哇，都夠諗話唔好，得我哋一個節目夠諗話唔好嘅就 OK。咁大家去睇 ，OK？ 好，咁啊唔講啦 ，OK？ 唔講，我諗大家已經聽到想熄機啊 ，OK？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讲我哋嗰啲正题啦，正题就讲鬼啦，同大家系嘛，讲啲通灵好唔好啊 ？OK， 好啦，咁啊咦，咁点解咧？咁啊，咁系 TVB 啊，原来咧近年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电视剧里边咧，就唔系啲主角嘅，通常都系嘛，阿何俊话，通常系嗰啲第二角或者佢都唔系嘅， 系啊，第二线啦、啊，啲主角嘅可能细佬啊、男朋友啊，或者之类 whatever 啦， 系。 Okay. 最主角都是張繼聰嗰個角色㗎喇。 喔、哦、你講過咩四個女仔三個巴。 三個巴嗰度啦係啦。 唔係巴㗎喎。咁 巴咁解啫唔係巴。 好多套都有呢個現象嘅。咁我諗 M 級呢嗰度就得意啲嘅。因為佢就唔係主線古仔嚟嘅。佢係無端端講李麗珍個女㗎嘛阿岑麗香係。咁 係。 咁識咗阿李若彤個細佬應該咁講。 是啊 是啦、啊。咁李若彤個細佬呢就原來是星戰迷嚟嘅。佢裏面就係咁講㗎喎。咁佢、啊、叫自己做阿 Luke， 跟住叫阿岑麗香做莉亞公主㗎喎。 做莉亞公主啦係啦。 好喎真係係啦。即係我覺得岑麗香除咗唔扎起兩個計都有塊面都有個包之外呢我都唔知邊忽似啦 ,ok? 扎起兩個 計。佢唔使扎起兩個計塊面都有兩個包啊我講。ok。 ok、啊。即係俾阿莉亞公主个女嗰个造型仲多两个包系咪啊？ 你有公主个女唔系好似啫，好瘦噶。 系， 即系你讲阿 Carrie Fisher 个真人个女啊嘛。 系啊， 经常要整嗰个计嚟话俾你听佢系个女啊，真系惨嘅。O K， 唔整嗰个计，我谂到咩瓜题喎？ 咪有啊，佢唔整嗰嚿咪戴个耳一粒咯。总之要整两嚿嘢个头啫。啊，咁啊。 O、okay. K。 好奇怪都唔奇怪咁你話套戲入面有深入埋有啲人即係鍾意星戰咁咁佢又真係裏面又穿埋嗰啲衫咪真係睇戲咁嗰啲有咁唔緊要呢個反而唔緊要最古怪就係你話佢唔知乜追下呢又話佢其實走咗去追 UFO 喎 係啦又要鍾意追 UFO 啊對住個天涯啊喺、嗯、海灘用啲嘢砌圖形啊咁呢啲嘢佢玩盡㗎啦 是啦呢、這個就幾奇怪啦因為呢個同鍾意睇星戰呢個行為就完全兩個行為嚟嘅應該就 係。咁佢將兩樣嘢 fusion 咗囉。 即當然你可以好鍾意高達同時又好鍾意問米㗎嘛係咪係冇關㗎應該。但佢呢度就真係好似 但佢呢度就硬係講咗兩樣嘢就係對等嘅。 咪直情係同一樣嘢呀唔知對等呀。 OK, 對同一樣嘢啦。 好似分割唔到咁嘅你睇佢個戲入面個感覺上係咪好似你睇星戰呢就自不然會鍾意追埋 UFO, 咁當然我真係唔知有幾多但外國嘅星戰迷應該就分得好清楚嘅我唔敢講。 係啦外國嘅星戰迷呀收集嘢呀 ,cosplay 呀或者不停傻仔咁去將所有嘅嘢都楞住星戰嘅啫。又或者好似 Star Trek 迷呀仲離奇可以穿到 Federation 嘅制服返工。仲要同法庭仲要同間公司打官司喂大佬我哋仲 curry 啊我哋做套咁嘅嘢返工結果佢係贏嘅因為呢個係佢嘅憲法上賦予嘅權佢服飾上嘅自由嘅權利。 咁首先佢使唔使穿制服佢先去返工本身 唔需要。 咁 我唔佢做文職嘅唔需要出街。 如果你話佢本來要求穿制服而佢唔穿嗰套 Star Trek, 咁有得即係有得咁應該係俾人告得嘅因為有可明㗎嘛係咪先。即係等於你唔穿校服穿第二啲衫返學啫咁唔得㗎係咪先。 是咁本來唔需要嘅。 本來唔需要即係任著嘅話咁佢又唔應該歧視人哋套 Star Trek 制服嘅。我話知你著 咁即係嗱 ,Star Trek 或者 Star War 嘅迷就係呢隻嘅啫一般。即係除非佢都有興趣研究飛碟或者神秘海咁唔係一般嚟講。 即係應該係兩樣嘢嚟 嘅。唔會傻到走去追飛碟話會唔會真係有隻千歲鷹飛過嘅。 即係兩樣嘢嚟嘅 ,ok, 你可以同時鍾意兩樣嘢但係呢兩樣嘢係兩樣嘢 ,ok, 冇關係 ,ok, 你可以同時好鍾意烹飪又同時又鍾意砌模型咁即係冇關嘅 冇關係嘅。 正如飛碟迷嚟講咧，啲人中意 trace UFO 無端揸個相機去用超速相機三日內拍2万几幅照片嘅 UFO 迷，絕對唔少呢啲人，亦都好多人有斬獲。咁但係問題唔代表佢中意同外星人玩通靈喎，呢樣嘢係另外一樣嘢。 又係啦，又 係 一樣。 喺外國嚟講都係兩種唔同嘅 UFO 迷，其實唔 compatible 喎。 唔係你香港嗰啲飛碟會裏面都有好多唔同 approach 嘅人嘅，我知道。有啲係比較用天文嘅角度去睇嘅。咁嗰啲就比較科學，即係其實我哋不嬲都話嘅，冇問題嘅。如果你真係覺得喂，即係好奇怪嗰時，即係覺得有啲咁嘅飛碟現象嘅喎，你真係見到有啲光點咧，佢真係無亂咁飛喎。咁喂，嗰肯定唔係星嚟啊啦，係咪先？咁乜咩嚟？咪真係有人影過嘅喎。咁呢啲係咩？咁你研究，我覺得係唔係傻喎？ 同埋近期仲多另外一外國嚟講啦，多咗另外一類嘅 UFO 迷，就係軍事迷嚟嘅佢哋。 嗯。 因為他們經常說要捉到美國研究緊兩個的秘密戰機，一個叫 AURA SR-72 和另外一個就是 TR-3R， 一架就是、可以接近音速6倍的超級戰機，另外一架呢就是相傳中在納粹那裡拿到技術的反地心吸力戰機。 你說三角形那隻嘛、 啊、三角形 TR-3B X-File 咁呢兩隻而家呢其實多咗一類咁嘅 UFO 迷喎，佢哋不斷走去內華達啊，或者英國嘅油田之類附近走去朝聖，因為最常出現呢類嘢嘅就係呢幾笪地方。 喂，呢個都唔係新啦、啊、你講 X-File 嗰陣都已經有講呢啲人喎，有幾新啊。 有呢啲人，但冇最近頻繁啦，因為最近呢幾隻機嘅活動頻繁真係得好緊要，甚至有人聽到話啲雷響嘅聲啊，見到用 Google Map 去追，見到一啲好似脈衝引擎咁嘅引起嘅一啲雲狀，一路橫跨成個美國嘅。 其實有幾出奇啫，而家即係現役大家見到服緊役嘅型號嘅機，其實幾十年前嘅。都係秘密嘅。 係例如法拉登嗰隻古怪直升機都係佢，如果唔炒咗你永遠唔會知道有隻咁嘅嘢存在。 即係其實可能過多兩年呢嗰啲嘢正式服役又冇乜特別嘅啦，覺得。 對上一隻例如追神飛嘅對上 F-117 啦，其實喺佢90年代服役之前佢已經飛咗7年㗎啦。 嗯。 執行過無數任務㗎。 我唔止呀、啊、你根本即係而家話試驗嗰啲呀，講試驗嗰啲呀，可能係 ahead 咗，即係公佈呀，向大眾公佈，或者去即係去正式公佈服役呀，可能會爭20-30年呀，同大家講。 係啦，咁所以大致上而家嘅 UFO 迷都係呢三種啦，如果外國嚟講。香港其實就將幾最尾嗰種又好少有啦、啊、因為啲飛機唔搵呢度出現啦，咁但係就係香港好多時就 fusion 咗頭嗰兩種啦。啊 香港基本上亂嚟嘅啫， 嚇、啊，中意真係中意 trace UFO 同埋中意 spiritual 嘅 UFO 嘅呢兩種人啦、啊嗯、其實香港多好多都係 fusion 嘅，可能大家都唔知點去界定。 其實 同埋主要嘅來源可能都係雲海啊，或者啲呢類嘅網上波啦。 其實係咪中意咧？我真係想再問下。 excuse me， 即係個情況同而家話睇沙窩不一樣，係咪真係中意定係興咧？ 興又唔會覺得佢興，因為始終都喺、啊、香港嚟講，我諗多數都係極少撮嘅人啊，就同埋有啲飛碟人唔會同你無端講飛碟喎，真係會俾人當傻喎。你翻工唔會同同事講，喂，我鍾意 UFO 係嘛？ 哦，咁咪講鬼故多啲嘅同事就 係、啊、鬼故就正常少少嘅， 好多人想聽添，你公司講鬼故，嗱我講公餘時間啦，唔係開緊工嗰陣啦。 啊、例如去廁所的問題啊，咁呢個就絕對是最流行的話題之一添。 即係你講鬼故嗰啲， 係 邊個邊間人好猛嗰啲啊？ 邊格啊咁之類啦嚇。 邊格有繡花鞋係咪？由學校嗰度講到翻公司㗎啦。 係啦，咁依類可能會多啲啦。咁但係 UFO 咧，其實某程度上是一個禁忌啦、啊、 其實梗係唔係啊？如果你講香港咧？ 你要揾到錢呢，即係話呢你隨時搞個講座收到幾百蚊人入場呢，就係講 UFO。 啊係，但係一般嚟講係呢啲人啫，你入場你唔會公眾上呢，你入完場你唔會同隔離啊阿妹我琴日走咗去睇呢樣嘢呀，咁真係冇乜可能嘅事啦。 咁講即係話呢，你平常人即係隨便同身邊啲朋友啊同事傾偈嗰個 level 嘅，就係講鬼故會比較普及。但係呢如果你去到要搵食呢個 level 呢，你就係要講呢啲 UFO 嘅。 嗯，都同意，係啊。 因為如果你講嗰啲鬼嗰啲嘢你要講到搵到食呢，你就要做師傅㗎嘛。即係你唔可以無端端咁個同事咁佢唔會畀錢聽你講鬼故㗎，啱唔啱？或者佢都唔會畀錢你同佢做場化事㗎，係咪？即係你一定要先要認識要即係你都唔可以喺間公司做㗎啦，應該係咪？要用個師傅咁樣嘅身份去面前出現，你先係搵到食㗎嘛。即係如果你要從鬼神嗰範嘢，但係 UFO 又唔同喎，你 UFO 又唔同喎，平時你好似覺得平時就好似冇乜用啊，可能一般人明唔明？但其實你又唔使係師傅㗎喎，你發唔發覺啊？ 嗯 哼，唔使係師傅㗎喎，係啊，可能你開個 blog 啊，總之你深敲有一度係成日講呢啲嘢呢，咁同埋你都講明我只話係一個愛好者，我都係去將外國啲嘅 share 都好啦，即係你唔使認係師傅㗎。咦而家都有人搵你出書喎。係啊，你唔返工 啦。咁呢都係事實呢個。 啊，所以你話冇市場唔係喎，呢個係真正嘅市場喎，調返轉。你講， 因為你話曬係一個幾百萬人嘅城市，你再小眾都會有一定嘅唔少嘅愛好者嘛。 即係你講鬼呢，其實就同你講八卦新聞係同一個 level 嘅啫，即係等於喂琴日聽到啊邊個邊個啊又同邊個女搭上嗰啲咁啫嘛，冇人會俾錢你㗎，即係除非你係師傅，除非你係雜誌社，咁你要去到嗰個 level 你先揾到錢嘅，即係先可以有錢嘅呢樣嘢嘅。如果唔係呢，你只不過當平時同嗰啲朋友啊同事叫交換情報啊八卦。咁但係 UFO 又唔同啦， UFO 你可能你八卦嗰樣嘢呢就唔 work 到嘅。除非你咁啱有個人都有興趣咁啦，但係好少嘅。咁但係呢你反而出嚟搵食呢是易啲㗎喎。講呢啲 UFO 啊 ,New Age 呢啲呢易啲㗎喎，又唔使係師傅㗎喎。係啊。即係你冇人知道你其實識幾多㗎，你話咗。 因為你 New Age 仲勉強有啲唔同啊近乎宗教嘅模式。都仲可以話有啲認可嘅 UFO 冇得認可㗎喎。 認咩可啊，呢啲咪即係同你出嚟玩塔羅牌一樣，阿豬阿狗話識㗎啦。 咦唔同呀，而家塔羅牌啲都話讀過啲咩 Ocker 嘅學院啊巫術學院啊咁之類嘅。 哈利波特嗰度畢業係咪 可能係啦。咁而事實上真係外國係有啲咁嘅咁嘅搵食㗎嘛，即係有人開啲咁嘅學院㗎嘛。 唔需要㗎，你直情話有個唔知咩天使同你顯靈，跟住你同佢通咗靈㗎，你冇聽過呢啲咩？ 咁咪有。 跟住佢打個冷震咁佢又講㗎啦，你冇聽過咩 ?YouTube 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信息片睇㗎啦。喂佢讀使咩讀過任何嘢啫，一求其一個僆仔一個僆妹都可以話佢係嗰個人揀選嘅使者。咁使乜讀過啫，係咪我唔做咋嘛，我都可以做。係咪先我都得即係我都同佢講我 M78 星雲嚟嘅外星人，你信唔信囉？你唔信咋嘛因為你睇開鹹蛋超人都知嗰個係吉田囉。係咪先 同時又話太多人歷代有數十幾人嚟過囉。 即係我哋講嗰啲外星人就講埋曬啲巴魯蛋啊嗰啲㗎嘛，係咪先？其實個荒謬程度同佢哋而家講緊嗰陣係咪？ 巴魯蛋靚仔啲比佢哋而家講嗰啲。 同佢哋而家講銀河聯邦嗰啲嗰陣鹹蛋超人嗰個外星體系係完整喎，佢哋講嗰套㗎嘛。即雖然嗰套都唔算完整㗎啦，比起 Star Trek 比起其他係咪都完整喎佢呢套㗎呢套。 鹹蛋超人嘅載具先進啲啦，起碼唔係 DC 8啦。 哦，你講嗰個科學教嗰個啫，嗰個犀利咁變咗你呢堆嘢呢，就係其實好多呢就係最初嗰陣呢係一啲唔賣得嘅科幻小說，即係包括科學教啦，佢初都係以科幻小說推出，唔賣得直情垃圾啊，俾人講話係點會架太空船係架 DC 八啊，你揾個腦再諗過先啦，大佬係咪？你作為科幻小說都唔止九流啊，再衰過九流啊！啊，竟然佢轉個頭話俾人聽係真咧，就竟然而家連阿 Tom Cruise 啊，連阿揸住煲茶班友都喺度信你先，你先講下你先。 同埋佢最大嘅問題，佢係冇諗過啊！你講一啲叫就聽嘅嘢，係靈體個靈體坐太空船。你諗清楚先講。 佢嗰架都係靈體太空船嚟㗎，你唔記得平時燒啲嘢落俾死人都有 fans 啊，有飛機㗎嘛。話唔定佢隻 DC10 係指責嘅呢，你唔係你唔知嘅。好難講嘅呢啲嘢係咪，你平時燒俾死人都 iPhone 又成㗎，不過佢點上網我唔知啦，係咪 先。咁你真係同我講鹹蛋超人嚴格嚟講都係靈體，佢變個波喎。 喂鹹蛋超人。 佢唔 係 坐太空船喎。 喂如果根據呢個孫悟空啊，話多人拜就會成真啊，咁話咁我諗鹹蛋超人幾十年嚟都好多人拜㗎啦，崇拜㗎嘛，係咪先。 係冇神社嘅咁超人。 其實神社都係一個形式嚟嘅啫，你話集體意識形成佢變成真實啊嘛，咁你嘩咁你平時睇啲超人 show, 係咪超人一唔夠能量啦，大家小朋友快啲同佢打氣，跟住喺度嗌嗰啲咪呢啲嘢嘛，你嗌下嗌下含緊超人就成真㗎啦，係咪 ?ok, 係咪即係根據佢哋嗰啲師傅講法咋，我唔好話 ,ok, 嗌下嗌下孫悟空都成真，點樣含緊超人唔得，高達點樣唔得。是吧高達你那個這樣的一比一神像洞在台場日日人去朝聖他都吸了不少日月精華啦是不是 哇真的真的好像啲人相傳愛丁堡公爵的石像那會走出來是 吧是啊中來那個嘛。我想呢他可能那個話緊2019年那個呢不用整過的啦應該吸收日月精華大概那個台場那個要2019年應該自己懂得走的啦應該。 自動進化。 不可以用進化它又沒有內部結構的。總之就懂行啦又吸了日月精華和這麼多人的就是這麼多年來的一個就是崇拜嘛是不是還不是懂行大佬。咁有時唔使裝香嘅裝香反而係冇用嘅同大家講呢啲香油錢係要嚟貼俾啲廟祝嘅啫。就唔係供奉個神明嘅老實講。個神明唔需要你錢嘅 ,ok? 觀音都借庫俾你啫你幾時見佢觀音問你借呀 佢要還㗎喎。 咁係咪 cash 㗎還 I don't know? 哇如果還 香油錢係 cash 嚟㗎喎。 喂咁你係咪還返你借咁多先就要加息先。喂如果係呀咁會嘩咁佢嗰啲咩車公廟呀咩觀音呀嗰啲每年咁多人去又借庫又剩喂嗰啲咪還錢都話好開波紋財務大佬。 可能係嘅。 喂唔係我哋都開返間喇喇間財務呢我冇實錢借俾你喎我問你同阿觀音借㗎咗喎。但你要還 cash 俾我㗎喎不如咁啦喂。好話我利息好低㗎咋我唔使還利息嘅 ,ok? 我你借嘅都還咗得㗎啦。你問觀音借1000萬咁你還返1000萬 cash 俾我咪 ok 囉。好合理係咪咁你呢個世界好多傻仔㗎就係大佬係咪咁你所以呢啲咁嘅電視劇呢所以我又唔係話佢導人迷信佢呢可能都係反映返呢坊間呢有真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係咪 咁以中國人嚟講又係民間信仰啦其實 咩民間外 國人就仲奇怪啲嘅比民間信仰仲奇怪啲。 銀河聯邦喎追 UFO, 還民間信仰我諗係因為呢佢嗰個圈入面呢。 人總要搵啲嘢相連喎咁呢幾樣嘢又似似地咁佢咪夾硬栽埋一齊喎。 即係你寫呢啲劇嗰啲人呢佢嘅所謂身邊朋友其實都係一啲圈內人嚟嘅啫我相信係咪。嗱咁寫作呢就都係取材自身邊生活嘅啫咁你身邊一班人都原來唔少啦即係特別娛樂圈啦嘅人信呢啲嘅其實都即係你唔覺得娛樂圈係比例係多啲咩即係如果你身邊 信粉飛學嘅人的確相對玩迷信嘅人應該相對多啲啦。 我意思即係比起一般人身邊啦 ,ok? 佢多啲㗎嘛咁變咗咪佢咪可能都會覺得啊好似幾普及喎即係對班編劇嚟講咁佢咪可能會寫埋嗰啲電視劇度囉即係我覺得係咁啦。咁佢又未必係話佢唔知道睇星戰同追飛碟係兩回事嘅不過有時佢可能想統一 就是一個同一個角色身上，就是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就有一個人做了，這樣啦，你沒理由，沒理由一個就追飛碟，一個又去看星戰，一個就看高 層。那你撈埋幾樣東西，那不用太多分開的角色，而是一件正常的事。 那個劇本的主線不是講一班宅男嘛，如果你開一套劇是講宅男的，那每一個不同東西就 OK， 他不是嘛。佢嗰度明明 M 級嚟啫，咁佢都加少少咁啦，咁你係一兩個角色做係咁㗎啦，係啦。咁好啦，咁唔止 M 級啦，呢啲比較舊啲啦，係咪，咁你話咩四個女仔三個巴呀咁嗰啲係咪， 張繼聰嗰個有意無意都會講呀，攞嚟講笑，但係角色上佢係真係信嘅，只不過佢都知只係攞嚟講笑嘅啫，即係同我頭先講一樣啦，現實中你唔可以無端話你鍾意飛碟嘅。 唔係，佢平時講同啲花同啲石頭傾偈多啲嘅。 是 多啲嘅。你反而呢佢另一個角色係咪呀，曾鴻生嗰個係咪， 係嗰個就唔係飛碟，嗰、那個係 New Age 喎，佢講個所謂啲靈修喎，即係其實係或者用音樂呀嗰啲心靈治療嗰啲，其實大量引入咗啲 New Age 嘅理論嘅。 咁但佢就將嗰樣嘢去淡化啦，就變成咗係城市人需要減壓嘅一個， 即係佢冇用到嗰啲術語㗎嘛，佢至多唯一嘅術語係靈修㗎，佢冇用到其他嗰啲consent 啊、passion 啊呢啲咁嘅術語啊嘛。 咁好明顯佢嗰 group 人就係 New Age 啦，睇即係你就睇就知 道。但係你唔會無端話 connect to the person passion 啊，咁呢啲你係所以知佢絕對 New Age 啊，但係佢唔會用呢啲術語啊嘛。 咁佢都係將嗰個角色變成呢個角色本身一啲嘅 belief 同身份啦，佢主要就係講嗰段似有還冇嘅婚外情嘅啫。咁所以變咗佢啲人屬於滲入式，佢就唔係講得咁多，不過佢都唔少嘅，其實講得 OK。即係如果 現代嘅唔少電影視作品，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滲入一啲 New Age 嘅嘢，呢個亦係事實嚟嘅。 咁你個名門陰戰裏面啦，係咪陳國邦個角色係咪又會照 顧。好啊，又係飛碟同埋好怪，佢又乜嘢都得啦。 佢又多啲嘅，佢唔係一味嘅。 佢又由古代道家佛家傳說到咩轉生，佢又信咩都信啦。咁佢反而更似而家啲某一種類型嘅飛碟迷啦。即係將轉生啊咁咩全部撈曬一齊啦。 係根本係宗教嘅佢嗰種。 係囉。 飛碟教嚟可以講，佢嗰個成有一幕戲係話咩要叫啲飛碟嚟救佢咁樣㗎嘛，好似係即係醫佢個病咁。 係啦係啦。 咁你話係咁 嗰啲就完全係飛碟教啦，或者一啲信末世嘅教派諗嘅嘢啦。 佢嗰時就講佢就嚟死嘅，真係嗰段戲。佢後尾又冇講呢啲嘢嘅，就嚟死佢乜都信咁樣，你當佢係係啦。 係啦。 咁另外就比較近，即係直情仲做緊嗰套咩話實習咩話 實習天使啦，蔣志剛嗰個角色啦，咁佢直頭由你講嗰隻啦，搵食啲嘅程度啦，開啲講座有人聽呀咁呀。 其實佢自己信唔信喎，我唔知呀。 佢呢度個角色透露其實嘅做出嚟就有少少佢係信，只不過主要的目的就是氹住個女兒話點解個媽咪唔喺度咁嘅嘢。 佢媽係外星人啊嘛，你話佢。 係啦。 咪因為我冇睇落去啦，我只睇一睇。 我都係片段咁睇咗，從來未睇過一集完整啊，叫 我睇。一集冇睇啊，呢套真係睇唔順啊。 未睇過一集完整啊，片段咁食飯都係望兩眼嗰隻咯。 第一集係長底褲咁，第二集咪。點知又冇喎 ？OK， 咁做做下唔知點解洪永成原來壞人嚟喎，咁都得？ 好似係黐線啦，如果冇搞錯。 我真係冇睇啦，我 friend 話一變態嘅東西，咁樣嘅 ，OK。 係咯，因為完全係違反咗無論 TVB 有其甚至其他嘅創作講呢類咁嘅奮鬥故事嘅原則，個咩個 mentor 係啲變態嘅。 佢唔係嗰啲咩中間人啊，即係你嗰啲戲就唔出奇啦。郭晉安原來先係壞人呢啲。咁你呢套係嗰啲係囉，應該都係嗰啲咩三個女仔咩四個女仔三個女仔。 奮鬥式啦，你當佢即係青年幹塔咁嘅嘢啦。 唔係你洪永成啊，照計應該係咪嗰啲排球女將入面嗰個教練啊，應該係。 之類啦，嗰個係。嗰個惡訓練都唔係變態喎。 係咪應該係跟筆查喎，應該最後。應該係咁啊。 anyway， 咁啊唔關我，唔好理洪永城啫，即係咁，但係裏面就變咗，即係而家好鍾意就係喺啲副線度啲人物就滲啲咁嘅 New Age 啊啲咁嘅嘢啦，係咯。 啊，飛碟啊 ，New Age， 咁亦都多多少少反映咗社會的確係有一定數量嘅呢類人咯。 哦，我其實好多嘅，其實好多嘅，真係好多，真係好多。即係佢喺唔喺你面前，即係會話係嘅，真係呢樣嘢係。 New Age 反而咩啲係好多人都會聽嗰啲所謂我哋叫靈修音，佢哋叫嘅嗰啲所謂靈修音樂，即係我哋當靈乜鬼嘢修啊。 其實睇你去到咩程度咯。咁如果你話玩下碟仙咁，我諗好多細路學生都有玩過啊，我估都即係咁感覺。 依類嘢啦，咁但係去到即係公開講嘅，我諗其實真係唔會多咯。 即係攞副塔羅牌出嚟亂噏咁，亦都我諗唔少學生都有啦，係咪？即係其實 塔羅牌係更多啦，差唔多冇乜戲唔講啊。 佢唔係我講，即係真係有玩，但係其實好多人都係當係一個 game 啫嘛。 係 嘛？即係你根本 Ouija board 呢樣嘢，即係我講鬼佬嗰只啊，即係一陣講嗰個童年終結竟然有關呢樣嘢。 佢都有玩呢樣嘢。 Ouija board 呢樣嘢其實喺外國係一個玩具嚟㗎嘛，喺玩具有得賣㗎嘛，係咯。好好神奇啊，是一個 game 嚟嘅，竟然一個 board game， 都係一種 board game 嚟先犀利，雖然都係一個 board 啊，咁變咗你呢啲佢當玩嘅啫嘛，所以好 casual 㗎，而家變咗玩啊，整啊整啊整到呢，咁可能有啲人初就玩啊玩下，跟住可能佢真係有興趣，佢咪又去學下咁囉，咁所以其實呢樣嘢整啊整下又可以，即係由外行又變咗係玩深入㗎，其實就幾其實你 咁亦都真係有呢啲先會有 supply 先有 demand 嘅，咁咪點會有人無端開一啲咁啊所謂 Oculus 嘅學院啊咁嘅。 同埋呢樣嘢同呢個靈異的確係有連接咗啊嘛，即係而家佢唔係就係唔係嗰種咧話佢好天文式追 UFO 啊，反而呢種人好少㗎。 即係而家不斷去講話現代化要宗教唔好有咁多掣肘啊，咁你變咗以前啲咁嘅所謂巫術崇拜呢啲咁嘅精靈崇拜嘅，而家變咗反而係潮流玩意。以前嘅禁忌啦，喺 Christian culture 嗰度嘅禁忌，咁反而變成一樣好 in 嘅嘢喎。 咪一調翻轉啊，係你聖誕節都唔準講耶穌啊！ 係有個商場咪俾人入品。即係喺美國俾人入品話點解冇曬聖誕攞嚟得白色咯？ 唔係咩 避忌啊嘛，又有伊斯蘭教徒，又有啲所謂其他啲新興宗教嘅人，咁點解會擺個物？佢哋唔一定鍾意見到馬槽啊嘛。 唔係咁，如果佛誕走去拜佛，唔通反而有問題？唔係咪？ 咁啊，佛誕又唔會喺外國造成咩嘢嘅，即係甚至香港都唔會做到太大嘅震盪嘅。OK， 即係信佛同佛誕又未，因為香港人所謂嘅信佛，只不過係民間信仰咧，同佛教嗰度又唔係 exactly 完全一樣。 咁大佬啊，咁你聖誕節都唔一定要信耶穌嘅，咁你聖誕節本身係呢個元素就係有咩馬槽啊，係有呢啲嘢噶嘛。咁有咩問題？ 但而家啲人會諗多咗，覺得已經善波力咗馬槽嘅聖嬰就係等於宗教咯。呢個亦係事實嚟㗎。 咁佛教去食齋嘅夠宗教。咁其實我可能只不過哦，既然佛誕啦，不如應下節食齋咁啫嘛。咁唔代表 食齋同個 vegetarian 係兩樣嘢嚟㗎嘛。 唔係咁， 啲人會話俾你聽佢識分㗎。 咁我真係 即係都係一般人都唔知係咩分別啦。 我想當去旅行咁，所以就走去行下大佛得唔得？咁我唔一定係因為宗教原因㗎，因為佛誕不如去行下囉，去佛大佛度咁樣。咁其實有時應節啫，應節其實我唔一定係信㗎嘛，即係其實哦咁嗰個節係玩乜就玩返乜啫嘛。Halloween 係玩化妝舞會咩？玩化妝舞會冇人玩第啲嘢㗎，係咪先？咁你大佬啊，你端午節係嘛？是爬龍舟㗎嘛，係咪我冇搞錯啊。中秋節係點花燈㗎嘛，咁有咩問題啫？咁我只不過係嗰個節做返嗰個節啲嘢啫。咁既然聖誕，咁聖誕當然即係你係有聖誕老人嘅，可以有鹿嘅，有雪人嘅，但係佢都可以有馬槽啫。咁其實呢啲都係聖誕節嘅一啲。 不過香港而家其實都冇曬聖誕燈飾咁滯，真係你落到中環完全 同零冇乜分別啊，起碼外牆啦，裏邊都仲有啲嘢。 樹啊，不過聖誕樹本身其實都係一個宗教 symbol 嚟喎，點解佢哋又整 咧？啊係。 點解又整？如果佢唔拆咗，因為佢又唔識啊嘛，佢唔知啊嘛，係咪？ 係，咁你萬聖節都有。都有宗教含義，咁啲人都唔知啲係咩啦，即係大家扮鬼扮馬啫。 咪係囉，咁咪就奇怪囉，所以咪就話即係反而呢你嗰啲古靈精怪嗰啲嘢呢就大行其道，咁你嗰啲本來一啲傳統宗教啦，我咁叫啦 ,ok, 我唔特別偏幫邊個啦，咁你佛教都係傳統宗教啫，係咪基督教都係傳統宗教，咁點解嗰啲又反而要壓低呢，咁你既然你話係宗教就唔應該咩啦，即係你因為以前係基督教壓到其他嗰啲嘛，咁而家咁好啦，咁就當大家平等玩呢，咁平等玩咪聖誕玩聖誕 ,Halloween 咪玩 Halloween。 咁我諗到個地方唔同啦，香港就一個 case 啦，美國有另外一個 case, 係美國回教徒人口增多咗，對佢嚟講聖經係一樣好 offense 嘅嘢嘛。 咁所以咪就係末日一戰都唔得囉，就係咁解囉，係囉。即係對人類仲剩返幾多時刻，咪大家數下囉，係啊。OK, 咁啊點解會扯到去好似好遠，其實唔係好遠嘅 ,OK。咁啊第一就星球大戰都有人話其實整個 concept 都係抄呢啲咁嘅咩銀河聯邦啊，係咪，甚至乎佢哋用嗰啲戰機就係 X-Wing 咁，大家聽過啊，係咪。 係咁啊，但係其實唔係喎，個 DC9 有啲咩關 X-Wing 事呢， 唔係你講嗰時咩，你講嗰個又第啲嘢嚟嘅，咁總之佢哋講到嗰 個都係講銀河聯邦嗰個 一眾嘅科幻片呢，其實都係抄呢啲咁樣嘅 New Age 嗰啲概念嘅，佢哋話係咪呢咁樣 多多少少有引入呢個唔奇嘅，你 Star Wars 都有好大量嚟 Force 啊，呢啲其實都係 New Age 嘅嘢嚟嘅，但你話咩銀河聯邦嗰啲其實又唔完全係 New Age 嗰啲，完全係一啲唔知係咩嗰啲，唔識形容啦。 唔係啊，咁你話呢啲咁嘅咩 Force 呢，根本佢都話印度哲學嘢都有啦。咁你根本唔係由你 New Age 嗰度開始㗎嘛，大佬啊，幾千年前。 咁你 New Age 本身就係講宗教要獨立一樣新嘅嘢，就所有宗教都係萬教歸一，其中一個主要嘅因素嘛。 我今日真係註冊一個新嘅一個教，跟住我就用一個五千年前嘅符號，咁係咪我個教有五千年歷史 呀？咁當然唔係啦。 我教得一日歷史咋嘛，你借用一啲幾千年前嘅嘢，嗰樣嘢人哋幾千年都有㗎啦，你唔好話人哋用嗰樣嘢就真係抄你啫，大佬你嗰樣新㗎。即係你呢個教係新㗎，你呢個教調返出嚟，你呢個教碌嗰個幾千年前嘅嘢嗰個卡咋，搞清楚先啦。即係嗰啲話咩塔羅係埃及到嚟嘅 ,ok, 甚至乎九型人格。 唔止蘇美人添。 係呀，再遠啲，有啲再數遠啲。 蘇美人添。 咁呢個九型人格又話數到，又話去到埃及咁樣。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碌卡嘅。 都有人話蘇美人將啲尖星嗰啲係咁猛話同返九型人格一樣。 唔係，咁你大佬啊，咁你咁講你嗰啲咩五行啊咩都好，所有嘢都差唔多㗎啦，係咪，唔係因為你呢啲的確都係你都係咁講嘅，因為都係由占星學嗰度慢慢演變出嚟㗎嘛。咁你嗰樣嘢係源頭嘅嗰度演變出嚟，但係你呢樣嘢係一個現代嘅學說嚟㗎嘛，大佬啊。唔係咁你化學啊梗係由煉金術度演變出嚟啦。咁你會唔會話 都可以咁講， 會唔會話化學即係煉金術啊，你會咁講啊，唔會呀、啊、因為科學係反而越新越好㗎嘛，啲人覺得係咪，呢個最新㗎嘛，最先進㗎嘛，啱啱今個禮拜有哥倫比亞大學最新一個實驗㗎嘛，要強調呢樣嘢㗎嘛，科學就唔係喎，你呢啲咁嘅宗教嘢啊古老嘢呢就越講越舊越好㗎嘛，你五千年歷史就係我五萬年喎、啊、我呢個甚至乎係宇宙開初嗰陣嘅文明一路傳到嚟地球喎、啊、係而家講到咁誇㗎啦，係咪 係啲人都要夾硬喺科學上要推翼到話其實呢啲係幾萬幾千年甚至 之類嘅演變而成嘅，嗰啲仲勁喎呢啲。 幾億啊？ 即係啲 TV show 係咁講嘅。 幾億年前演化。 即係更好笑添啦！呢樣啊，當然。 你冇聽過啊？佢講亞特蘭提斯啊，已經係好新啦，係再舊啲啊。 係。 亞特蘭提斯已經係我哋對上嗰個文明啦。佢講啲係再 第三文明啊嘛， 再遠啲啦，大佬嚇，佢係源自嗰樣嘢啊！你犀唔犀利啊？咁唔係 咁唔知第但冇人講第二第一係咩嚟㗎，第二就有啲人相信係咩啦，印度嗰啲啦。 唔使理啦。其實呢個講法咪即係等於你而家啲中國人成日認話我哋五千年文化呢啲咁嘅嘢咋嘛。即係你班咁嘅紅毛鬼係咪我哋已經有衫褲有衫有褲著係咪煮嘢食，你班友仲係咪如毛飲血係咪先。就唔係講埋啲咁嘅嘢啫嘛，你啲鬼佬咪得幾百年歷史，係咪個文明，係咪先？我中 當然而家嘅歷史考據就話俾你聽，唔係啦呢樣嘢。 唔係啊，即係話啲人 中意中原文化，周圍嘅文化其實唔低於中原文化咯，古南越國啊，或者 強調呢樣 古代嘅西藏啊，完全唔低於你啊。 唔係啊，佢咪真係中意強調佢嗰啲夠古老啊啲嘢，點解啫？點解因為你而家啲嘢唔得啊嘛，係咪啊？ 都可以咁講，不過而家又話得喎，你所有科技都係中國係先進好多喎。如果阿哥定叫大陸添，好嘛？ 係嘛？ 加拿大即係同美國啱研究緊嘅所謂引所謂折射光譜嘅三，中國已經完成咗，仲要噴喺度，一噴喺度，所有戰機戰艦你就唔會。視覺上睇唔到佢，雷射上照唔到佢，亦都冇，亦都唔可以用光譜嘅形式睇到佢。 咁渣就中國， 即係三層都做到啊，連星立都探測唔到佢。 我以為中國 三樣嘢， 我以為中國已經喺火星起咗殖民地添。未咩？ 做哇！火星起殖民地比起敬汉人嘅 cocking device 都仲要争好远，技术系嘛？佢而家讲紧敬汉人嘅 cocking device 咯。 佢冇话敬汉人啦。 咁佢讲出嚟嗰个嘢嘅 theory 系咁啊？ 佢嗰个 即系做个人工黑洞出嚟咯。 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嗰啲叫特异功能。OK。 特异功能冇得喷嘅。 有，点解冇啫？成个周星驰喷落咯。 佢仲要比敬汉人先进好多啊！你喷层嘢得啦，敬汉人要做个人工黑洞制造器啊！ 咁咪喷咯，你咪喷咯，咪呢啲喺嗰啲呃人嗰啲产品有咗好耐噶啦，咩新啫？ 点 解你讲系新咧？嗰啲搵笨嗰啲产品咧，好多仲神奇噶，你冇睇嗰啲咁嘅电视 show 嗰啲咩？ 哦，系 嘛？ 咩屎接潜水艇啊嗰啲啊？ 明明光头嘅，一喷完咧，佢唔系喷黑咗喎，喷完由光头变咗啲头发仲多过郭富城嘅，你冇见过？ 好似系喷浸色落去啫。 总之佢个 show 入边佢系戴咗个假发，其实。OK， 呢啲你唔系第一次睇啦，大佬。 你即系攞支窿窿油喷落个头度嘅啫。 咁即係理論上呢，如果佢攞呢啲出嚟呢，美國要攞大衛高柏飛嗰啲出嚟嘅。 係。 佢大家抗衡 ,ok? 咁你話隱形喎，成個人見咗就出返都得啦，大衛高柏飛就。甚至咁飛行都得啦，咩你咁勁啫。你攞呢啲嘢出嚟噏喎，大佬根本係假嘅。可能做咩啫。就係咁，所以先成日要強調啲嘢五千年啦，五億年啦咁樣。係咪我是但啦，係囉，即係唔緊要啦，係囉。咁總之而家呢就喺啲香港嘅作品呢都大量即係叫做滲透呢類型嘅嘢啦 ,ok, 咁到底佢係有意定無意定係佢純粹因為流行，咁所以佢就反映返現實都係流行，咁我就唔清楚啦 ,ok, 不過就見到都 keep 住有嘅 ,ok, 咁而出面呢亦都有啲即係會賣雙氧水俾你嘅智護教會呢，唔知大家知唔知我講咩呀，係囉。 石安呀，智護同一個指揮嘢。 唔係呀，而家改咗㗎，而家智護改咗，唔係 I 就 E 㗎 ,ok。 ok。 咁智護教會呢都每個星期日呢都講呢啲㗎。唔係即係你大家咪話咩教會聽崇拜冇悶，嗰度唔悶㗎，嗰度日日講呢啲勁過雲海呀，係咪講。係呀。 咁如果 系咁佢甚至有个 YouTube channel 系专讲呢啲嘢啊，咁啊仲多啦，唔止飞碟 Freemason 啊，佢都不停讲嘅。 咁如果大家对呢啲兴趣嘅朋友，我介绍大家去双氧水教会度信下教就一流啊，系咪 啊？ 我唔系踩佢。 Freemason 啊，或者共济会佢都有讲嘅。 我唔系踩佢啊，我帮佢推紧啊，大佬明唔明啊？即系哇，好嘢！但如果大家咁迷恋呢啲，真系要去嗰度 ，OK？星期唔好 miss 咗每個禮拜日啊 ，OK？ 喺邊度啊？喺九展啊，係咪啊？邊度啊？ 九展又有好似上環都有。 有幾個唔同 location 啊，係咪？就大家記得去每個禮拜日去聽喎，係咯 ，OK？ 咁啊，總之就香港咧就好多呢啲咁樣出嚟揾食嘅單位咧，即係其實咧，你真係好天真咁去中意啲嘢去信啲嘢咧，反而問題都唔大啊。即係反而香港而家就係有好強大一個集體大話嘅現象啊！即係大家都唔係需要同一個派系或者任何嘢，總之大家都係講呢啲怪嘢嘅咧，就可以走得埋一齊噶啦。其實明明唔同派系喎，明明應該打交嘅喎，唔會嘅喎，班師傅咧係好合群嘅。你發覺明明唔同㗎，大家應該係。 係咁，你喺尤其是喺啲網台嗰個樣節目，其實不停都互相。唔知叫吹捧啊，定承認或者 whatever 嘅字眼唔知形容啦。 咪呢個叫集體大話，集體大話 ，OK。咁總之嗰樣嘢一齊噏，又一齊揾到銀，咁咪一齊繼續噏咯。咁其實即係同一啲無良嘅傳銷公司啊，即係我意思唔係所有傳銷公司，即係我無良嘅傳銷公司啊 ，OK 啊。我唔係一竹竿扮啊。無良嘅傳銷公司咪就係咁咯，其實成個公司啲人都知道嗰件嘢係唔得㗎，大家出嚟一齊講㗎嘛，係咪？都係感謝嗰間某某公司㗎出嚟，其實完全係同教會講嘢一樣啊，不過由耶穌呢個字換咗做某某公司名㗎嘛，佢都係感謝佢㗎，佢淨會感謝嗰個公司㗎，係啊，令到佢由窮光蛋變咗而家每個月幾十萬收入咁樣，又做曬見證咁攞啲 check 出嚟係嘛？咁其實一樣嘅啫嘛，咁你去講呢啲而係可以出到書嘅，有書出嘅係咪，咁嘩甚至乎即係唔知仲可以點啦，如果啲師傅啊直情唔止出書啦，平時就有人揾你即係睇相嘅睇相，捉鬼嘅捉鬼，我唔知你做乜嘢呀，我總之做嗰樣嘢都係日日揾緊錢嘅。咁你咁樣，其實香港係咁樣呀，我最得人驚係。即係唔係話你話頭先講你話啲人自己玩呀、自己信啊，咁人當然有權去信唔同嘅嘢啦，係咪？唔係啊，係咁樣都唔緊要啊，其實係揾食㗎，同埋係一齊揾食啊，係啊。到底有十個呢啲人，到底有幾多個佢自己真係信啊？我係問緊呢樣嘢啊，即係十個星戰迷有幾個真係星戰迷啊？即係一樣嘅，係即係定係嚟襯開嘅咧？就係因為呢樣嘢呢期話俾人聽你星戰迷就好型咩？唔係啊，咁都冇所謂啊。是話俾你聽，星戰迷揾到食啊嘛！呢一期我唔知佢到底係乜嘢啊，到底賣到啲嘢嚟乜嘢，我唔知啊。即係但係似乎香港全部都係同揾食有關嘅咯，係啊，香港就好易解釋嘅啦，係啊。如果冇食揾咧，即係好多啲咁嘅咩，即係呢啲咁嘅，總之呢啲咁嘅信飛碟又好，信啲古人精怪嘢，佢哋自不然會解散嘅。同大家講，如果揾唔到食嘅話。即如果我同你講要係純粹興趣，純粹一班迷友去維持，我覺得唔維持得幾耐 嘅。都同意 係啊，係啊。咁但唔係喂，外國人嗰啲唔係啊嘛，佢真係可能佢都係鍾意啫嘛，佢唔係話搵食㗎。有好多啲非典迷都係自己鍾意啫。你外國有幾多非典迷係出嚟搵食啊？講真，即係出嚟出書嘅人係極少數啫，係嘛？但非典迷好多㗎喎，外國有。咁大部分非典迷唔係揾食㗎，佢係自己真係自己有興趣自己信，香港真係揾食㗎，同大家講啊，呢下真係最恐怖嘅地方啊，好啦，咁就講到套戲㗎喇喎，要講到套戲度喇喎，再講大家就真係熄機㗎喇喎，咁當然講呢套戲、 okay. 大家都熄機㗎喇，係咪？有冇補充先頭先嗰堆嘢？ 冇啦冇啦， 好啦，同年終結，嘩乜春嚟㗎，咁大家冇 大師級嘅作品啊， 鬼識咩？大家有冇睇過呢個高達00個劇場版呢？ 咁當然唔少人都會睇過嘅。佢都借用咗佢最尾嗰句。 係啦，咁佢完場嗰陣咧就打咗 一個字出嚟，就係、是、The Childhood of Mankind Ends 咁樣。咁其實呢句嘢一睇就知係好漏爆嘅英文啦，係咪 ？Childhood Ends 咪講完咯，係咯。咁其實就咩嚟嘅咧？咁就係童年終結啦，咁佢哋自己就話高達咧，就係、是、都由呢個童年終結，即係零零啦講嚇，唔係套套啦，零零咧都由咧 零零啦， 引申出嚟個噃咁樣。咁其實我覺得，Wing 嗰陣都已經有呢啲㗎啦。其實咪又係講話冇曬武器就會有啊呢啲咁嘅廢話啊嘛，係嘛？ 一個強大啲嘅力量終結要強行帶嚟和平呢樣啦。 之類 ，Wing 都已經係啊。 Wing 演係 ，Wing 就淨講到明話冇武器咧就會和平，咁但係呢啲當然係一啲好幼稚園都未去得到嘅級數嘅一啲嘅。 係，你立張凳又好，甚至冇任何嘢，手手腳腳都係武器。 手指拳嘅世界使唔使用槍嘅？ 有人用啦、 啊。係咯，入嗰啲廢柴咧，俾佢哋一個手指一篤就爆㗎啦嘛，就篤爆佢啦嘛。即係你根本要打仗嘅話，人類要戰爭嘅話，石頭、拳頭乜嘢都可以殺人，係咪啊？根本就唔關 有 武器事，係嘛？咁而家呢個咁嘅奧巴馬咧，就話呢、這個即係 after 咗而家幾次呢啲咁嘅美國有啲咁嘅槍擊事件啦，唔知大家知唔知啊 ？OK， 咁係嗰啲即係啲嗰啲咩政府機構嚟嘅，嗰個應該係嘛？好似係俾啲傷 係俾個衛生督察啦， 唔係即係嗰度本身係俾啲傷殘人士定俾啲咩人去嘅一個地方嚟噶？ 嗯 地方嚟嘅， 唔記得啦。 仲要唔係話常人嘅，即係都係啲照顧一啲人嘅地方嚟嘅。OK， 嗰度大屠殺咁樣，咁當然啦，都唔止呢單嘅，好多單。咁奧巴馬就話係反而要槍械管制，但係其實咧喺民間咧就話啦，就唔係嘅。有好多嗰啲咁嘅射擊學校啊，或者啲賣槍啊，或者嗰啲市民咧，就覺得應該唔係管制啊，唔係應該槍械管制，應該放寬管制添啊。係應該鼓勵大家都係學點用槍同埋考牌同埋帶槍，就全民皆兵。因為而家咧就話而家唔係講緊戰場喺第二度啊嘛，而家前線嘅戰場就喺美國國內啊嘛，佢襲擊嘅就係平民啊嘛。咁如果你平民都比較普及啲，你唔知翻返牛仔西部時代，喂個個你唔知邊個啦，隨時阿婆都兩支曲尺嘅，咁你夠唔夠膽走去即係？無端端走入去戲院度開槍啊！分分鐘下面個個觀眾都拿兩支曲尺 mark 歌咁射你，我諗你未掹雞就變蜜蜂鬥啦。咁起碼呢一個程度嘅襲擊就可以慳翻啦。同大家講，你諗啲大型啲啦，裝炸彈啊，或者點啦 ？OK， 咁但係你一複雜一你就已經難咗㗎啦，係咪先？咁當然嗰啲恐怖分子唔會同你客氣嘅，佢唔係裝炸彈，但係起碼你呢個程度嘅嘢可以 stop 咗一部分，係咪？咁學校園，甚至校園嗰啲唔係恐怖啊，即係唔係恐怖襲擊，有啲係啲學生黐咗線就翻去殺啲同學。咁而家就話咧，有某啲州又通過啲法例咧，想就話可以俾啲先生啊持陀槍啊先生。咁但係當然唔係個個先生啦，啲先生本身要又係要合某啲資格啦，即係佢受過呢個唔知咩訓練， 起碼都要基本嘅咩軍槍械訓練啦、 佢又唔係妥咗身嘅，即係學校有保管槍嘅地方，咁就有起上嚟咧，起碼佢係可以去做呢、這個做呢樣嘢，因為咧校警呢樣嘢咧就唔係一個警察就負責一間學校嘅，都係巡邏形式嘅啫。咁你啱啱發生咗啫，個警察唔喺度，或者警察外邊嘅時候，你都冇辦法支援。如果裏面咧有啲先生原來都可以隨時即係做起格上嚟咧，咁好好多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非常之合理同埋係反而係比較有效嘅方法。佢同埋你有阻嚇啊，最緊要係，因為你都知道隨時你自己嗰個讀書，你都知道阿 Sir 有槍，咁你都冇以前嗰班咁傻啊，真係以為攞支槍去就可以殺到人。你可能都未揞到出嚟，已經俾人射低啦。咁你起碼你又唔會話你係諗諗先啦，最少諗諗就唔做噶啦。有時係咁嘅啫喎。即係你有時呢啲咁嘅嘢都係阻嚇嘅啫嘛，有成日有差佬行必嘅嗰頭，喂，我揾地方做世界都唔去嗰個區啊，係咪先？傻㗎，我揾佢靜啲係嘛，係咪先？即係你犯案嘅人啊，都唔係冇腦㗎嘛，咁你變咗你嗰樣嘢有嚇阻嚇性㗎嘛，咁其實一樣啊，啲扯到咁遠唔遠啊？而家就係講緊係咪冇武器反而會和平啊？同大家講，而家大家得到嘅和平咧，就反而係兩大國，因為各自都有重型武器啊嘛，可以消滅對方嘛，隨時係一個對等消滅嘅程度啊嘛，咁所以大家先至可以和平啊嘛，點解大家唔明嘅咩？ 而家就係佢處於一個咁樣嘅世界啊，大佬！你以為兩邊都冇曬武器，兩邊都冇曬武器，咪又翻翻古代咯，咪又打過咯，石頭打過咯，反而會咁啊，係啊。 哦，啲人幾時都係嗰句啊，唔知第三次世界大戰係用咩打，肯定第四次係用石頭木棍。 仲有第四次？冇第四次㗎啦。第三次玩完㗎啦 ,ok? 第四次係可能啲曱甴進化成為人㗎啦 ,ok? 火星異種㗎啦。 嗰個火星任務㗎喇。 火星異種㗎。 火星異種 㗎。冇人類㗎啦同大家講 ,ok? 咁令大家諗下囉係咪咁而童年終結到底呢一個古仔本身係咪好似高達入面講啲咁幼稚嘅嘢嘅呢原來呢你睇曬佢三集又唔係嘅，你可能你睇第一集你覺得係，因為第一集咧就係講啲外星人降臨咧，就好似天殺一樣啦，就即係住曬你啲大城市度咧，咁佢就強行令到所有嘅武器啊，啲飛機都飛唔到嘅，即係你所有嘢停曬嘅，咁想打都冇得打啦。佢講到嘛，即係壓倒性控制住成個地球所有嘢嘅，咁總之你就冇得打啦，冇得打咁啊，過要協調曬大家啲資源，咁你唔該美國佬你就。你哋咁多嘢就運啲食物啊運啲咩你啲軍艦一唔打仗嘛攞嚟運啲糧食啊物資去嗰啲即係冇得食嘅國家咁咁搞到全世界都非常之好喎佢個古仔入面講到進入呢個黃金時代係 Golden Age 第二集 嘅。Golden Age 咁第二集呢其實就講到小說叫 Golden Age, 第二集嘅電視呢就唔係嘅反而叫咩 Decipher, 即係一個欺騙者係咪咁佢反而呢佢就揭露咗原來呢啲外星人呢都唔係大佬嚟嘅。原來嗰個好似魔鬼一樣樣嗰個外星人呢其實都有腦頂。 McCallin 啦 有腦頂㗎 ,ok? 咁但係個腦頂就唔知係咩嚟嘅嗰集都。咁而嗰集呢第一集嗰個跛腳黑仔呢就因為中咗槍嘅就俾佢哋醫返好就反而仲行得返添唔止唔使死仲變返常人啦。咁就做科學家啦。咁嗰個角色就原著小說就唔係叫呢個名啦。咁啊佢呢度呢就講佢就入咗去一個科學嘅公司去做啦。咁其實佢就收幫個外星人就收集一啲唔同嘅動物。佢就話佢想喺佢自己嘅星球度開個動物園咁樣。咁後尾呢就發覺原來係挪亞方舟嚟嘅。即係其實呢佢就唔知點解就想即係保存住一啲地球嘅物種但係 except 人類呀最奇怪呀咁。咁佢初咗你唔明嘅即係可能佢以為初咗佢貪得意嘅啫係咪先咁嚟得旅行呀攞啲紀念品咁樣。咁原來唔係嘅。咁原來第二集佢就發覺呢原來佢又走去類似啦又走去聖靈感染咗其中一對夫婦個老婆。咁就會生一個叫 Jennifer 嘅一個女出嚟嘅。咁但係呢個女未出世呢已經係佢哋就唔知點樣呃鬼咗佢哋嗰間公司話想請佢老公啊。喺個公司度呢就同佢老婆做咗啲儀式嘅。咁而嗰度呢就出現咗一部機器就好似一個鬼佬碟仙啊 ,CreatureBot 咁嘅樣嘅嘢嘅。咁但當然佢係一部機器嚟㗎佢樣似啫。咁其實佢就個台面嗰啲就佢就唔係嗰個佢就有舊啲滑鼠咁嘅嘢呢就喺啲好似波子咁嘢上面嘅即係啲玻璃珠上面咁當然可以線啦係咪即係佢線係正常呢碌下碌下㗎嘛。咁入面就圍住好多古怪嘅文字嘅啲文字會變嘅佢唔係話梗咗嘅咁好似一個鬼佬嘅 VGBot 咁嘅構造啦。其實更加似中國嘅碟仙多啲嘅我覺得。 係。 因為佢係氹氹框㗎嘛呢字。唔係鬼佬嗰啲唔係氹氹框㗎嘛。咁就 anyway 啦咁其實佢就嗰部嘢就係要嚟總之就係要啟動嗰、那個佢肚裏面嗰個 BB 女。咁嗰度就佢就唔知道開咗個嘢就射咗啲 message 上天咁叫黑仔就去憑住嗰啲咁嘅符號就認出咗係某一個星座嘅位置嚟嘅。咁佢就話嗰度其實應該就係呢班咁嘅外星人嘅即係所謂佢哋嘅星球啦。咁佢成日就諗住呢搵次呢因為佢要運嗰啲物種去嗰度做 zoo 㗎嘛即係做動物園嘛。咁就運入去嗰個最尾就匿咗條八爪魚裏面喎。即係好大條嘅啲八爪魚呢梗唔係平時食嗰啲啦嗰啲好大嘅怪物咁大條嗰啲。咁就諗住去 smuggle 㗎咁當然佢 smuggle 之前就發生咗一件事就係、是、呢原來突然間即係呢度已經去到第三集就突然間嗰個外星人就通知啲地球人呢就話你哋嘅時間已經到啦即係你哋已經經歷咗幾十年呢啲咁美好嘅時光係咪即係呢個快樂嘅時光過得特別快係咪又係時間講拜拜啦咁樣。咁結果咩事呢就原來話你哋嗰啲 嗰啲細路仔咧，就個個即係喺啲咁好嘅環境，即係佢哋全部都 develop 咗少少啲，好似超能力咁嘅 喎。念動力又有，心靈感應又有啦。 你當好似艾基拉咁咯。咁但係咧，原來佢哋全部都感應到咧呢個出世嘅 B B 女呢個啊 Jennifer。咁原來呢個 Jennifer 唔同嘅，係一個即係又係一個特別嘅，即係你當佢超新溫咁。咁原來佢就會帶住佢哋咧，就會離開地球啊。是啊， 升天啦、啊、 真系升天啦，真系升咗上天喎！佢又 平富技術升咗上天添啊！ 喺個天度停咗喺度，唔知做咩啊？好古怪咁，因為嗰啲父母就喊曬咁啦，咁同埋佢哋話咧，以後唔會再有細路仔出世啊！佢明明帶咗套嗰啲人，突然間都冇咗嘅喎，最神奇係啊，因為呢外星人啲科技高到咧，係同神蹟冇乜分別嘅，已經去到 啊，救死人都可以救翻生咁咧，令到個肚冇咗小意思啫， 小意思啦，係咯。即係咩感應呢啲簡直唔係咩特別。 佢最初出現嗰陣時候都係全部用啲死已故嘅人動曬喺度同佢話外星人嚟㗎。 係突然間死咗個老豆個突然間走翻出嚟嘛，死咗個仔個仔走翻出嚟。但其實當然嗰個你可以話只不過係個幻覺嚟，因為佢現實上唔存在嘅，即係佢自己意識見到啫。OK， 咁嗰個就反而唔難去解釋。但後屘嗰啲真係 physical 發生嘅嘢就。诶，冇啦，你当啲科技高到咁，冇得讲啊！佢科技高度同魔法冇分别嘅 ，OK， 咁啊，跟住最尾就原来咩事咧？咁啊，阿黑仔 smuggle 咗去之后咧，醒翻就发觉原来只船已经飞咗四十年啦，系咁啊，终于翻到去佢哋嗰个即系嗰班恶魔样嘅人嘅星球啦吓。但系嗰班人个样子似恶魔好人嘅，你唔好以为佢坏人嚟，好人嚟嘅，个样衰嘅。咁個星球咧真係好似地獄一樣喎，係周圍都係嗰啲咁嘅火山啊、熔岩咁喎，係啊，即係黑武士決鬥嗰度咁咧。咁啊，哇！這個、情景就係我哋即係平時諗地獄一樣喎，咁樣。咁佢就話啦，其實佢哋係咩嚟嘅？同黑仔講就話，原來佢哋係一啲咧，佢進化到唔可以，即係又唔可以超越到嘅，唔知點解。佢話咧，其他種族咧有啲種族可以超越到嘅，咁嗰啲就係佢哋嗰個而家 serve 緊嗰個所謂宇宙嘅 collective mind 啦， 宇宙意識啦，就係、是、呢一紮咁樣嘅可以變咗超越生命嘅一個合體嚟嘅。咁佢就話咧，佢要不斷去令到啲有 potential 嘅種族咧，去超越呢、這個叫物質嘅存在咁嘅。咁就話而家就係地球人。咁啊，而家呢班細路仔咧就揀選咗，就佢哋會進化到咧同呢一個所謂即係呢一個，佢叫佢做咩嘅咧？佢叫佢做 overmind 定唔知咩嘢嘅？總之係一個 overmind 啦嚇， 好似神。 佢但係佢哋話 overmind 就一定要係細路先可以同佢融合喎，成人唔得 嘅。因為佢係講緊啲嘢，其實好多好聖經嘅。咁你當佢就係宇宙嘅神、宇宙嘅本體、宇宙的意識咁，即係個神咁。咁原來佢呢個嘢東呢、這個東西都係啲唔同嘅種族進化咗而融合出嚟嘅，不斷融合。OK， 咁而家就到揀咗到地球人去夠鐘到。同佢融合啦，咁即係話佢嗰啲細路第時就係個神嘅一部分，應該咁講，成為神嘅一部分，成為神啦、啊、嚇。咁但係咁舊嗰啲地球人咁點算啊？即係佢哋呢啲咁之前咧，我冇㗎啦，你哋等死，等死，等死嘅就係、是、咯，咁佢話你之後嗰啲年你就中意做乜都得㗎，因為佢哋已經帶咗俾你咁多咁高嘅科技咁咩，咁但係你班人哋都會死嘅啫，佢又唔係俾佢哋長壽啊嘛，佢哋都唔係啫，咁都會老都會死咁咁啊，總之過埋呢一代就拜拜㗎啦，你地球人咁樣。咁啊，哇！咁黑仔話：咁點得㗎？咁樣咁，但係冇辦法啦。呢個你接唔接受都好，呢個就係宇宙嘅定律咁樣講到。咁跟住後屘黑仔話：我要翻地球啊！咁我仲翻去地球？哇！兩個四十年嚟翻去又四十年，八十年㗎咯，你仲翻去做咩？我其實你翻到啲人都唔知仲喺唔喺度㗎咯噃。咁但係佢話死都要翻去。如果翻到去咧，真係冇啦，冇曬人啦，即係啲佢呢個版本成冇曬人，死曬啦。已經我唔知點樣死得咁快啦 ，OK 嚇。咁而連佢嗰條女咧，即係嗰個所謂日本妹啦嚇，即係我見佢樣啊唔多似日本妹啊 ，OK 嚇，即係亞洲人啦，都死咗噶啦，即係老咗噶，好似就咁啊漂浮咗太空度入變咗嚿冰嘅。佢條頸鏈咧，佢一掹咧，成個散曬嚇，嚇因為太空站都爛曬嚇。咁啊，咁佢咪得翻佢係一個人最後一個地球人咯，成為係啦。咁但係佢呢個版本就好奇怪嘅。佢就見到咧，嗰個 Jennifer 咧，仲係細路女嚟嘅，就扯一個山度繼續喺度吸佢啲能量啊，即係同佢幾十年前走就一樣嘅。我唔通佢吸咗八十年，咁結果就俾佢目擊地球毀滅咁樣。咁我唔知點解前毀滅，早唔毀滅咧，佢翻去至毀滅啦。時間啱啱好啦，係咯，預咗你梗等埋你嘅，係咪？咁最尾就黑仔就話同嗰個魔鬼樣嘅外星人就話，可唔可以留翻 地球即係一啲嘅信息，咁結果佢就喺佢個記憶裏面揾咗一隻歌，結果佢就話呢隻歌就係地球最後剩返嘅信息啦，咁所有經過呢一個宇宙呢個區域嘅人都會聽到，就係咁樣完㗎啦。咁呢個故事其實就我睇就覺得好真係好 bullshit 嘅啫，即係你其實唔係真係佢嗰啲反抗軍，佢裏面有反抗軍嘛，佢反抗軍呢講咗比喻好正嘅，佢就話呢即係有個傳媒大亨即係去搞㗎嘛，咁所以佢成日賣廣告㗎最得意。我覺得第一集拍得最好㗎，佢成日賣廣告，第一個廣告係咩嚟 㗎？第一集已經冇咗化，已經玩完㗎，所有反抗軍。 咁第一個廣告係點呢？就係影住啲豬㗎。咁佢就話呢佢識以前有個叔叔呢，有個豬場啦，豬場啲豬就好開心啦，每日好快樂咁生活啦，咁直至佢肥肥白白呢，咁就要去劏㗎啦。咁但係佢劏嗰日係點㗎呢？佢就搵啲詩歌班嘅細路仔嚟唱歌俾佢聽。咁啲豬就好開心咁樣就去上車，咁去入套房嘅。咁佢就喺度比喻緊，其實而家嗰啲外星人係唔係對人都係做緊類似嘅嘢呢咁樣。咁原來真係係喎，最尾對現咗就係、是、只不過呢佢唔係直接攞你啲人去食。原來呢其實我調返轉諗啊，咁佢呢個所謂宇宙生命體啊，即係嗰個所謂神啊，其實佢同食星者有咩分別啫？佢咪日去到邊度咪揀咗個星球咁。咁不過呢佢唔係就咁食，佢係要等你養到你班嗰班嗰度嗰啲居民呢變咗可以變成 ready， 變成一個精神提升到一個佢可以食嘅能量體㗎嘛。 係。 咁同咪即係等於養大啲豬，其實佢只不過用另一個即係你唔 understand 嘅方法咋嘛。即係你唔會明白你地球咩叫咩點樣變咗超越生命體。其實佢咪等於食咗你，佢即係佢係咪唔不斷去同人融合，佢唔能維持自己嘅呢？佢冇解釋嘅。OK， 佢講到好偉大嘅，反而佢講好偉大就不斷去令到嗰啲種族去提升㗎嘛。咁但係種族提升咁原有嗰啲點解你要令到嗰啲嘢要毀滅呢？其實 bullshit 㗎咋喎，即係呢個同你唔準你講廣東話有咩分別啊？即係其實呢個係個文明嚟㗎嘛，即係其實你就係之前咪就係講話你以前啲殖民主義咪就係走鬼咗人啲瑪雅，走咗人啲地方，就你夾硬將你嗰套咁嘅文明去要你接受㗎嘛，就話佢哋信嗰啲係巫術㗎嘛，咁你唔好理人哋係咪巫術啦，人哋啲土人咁係咁㗎啦，係咪先，佢有佢自己一套文化㗎嘛，你唔好摧毀咗嗰套文化先得㗎。咁而家你呢個外星人話到咁先進，其實佢做緊嘢同嗰時嗰啲殖民者有咩分別呢？其實冇分別㗎喎，佢講得好聽㗎咋喎，佢有冇問過你想唔想呢？冇喎，佢就係好似搵啲嘢好似利友你咁樣話咪正啊，係咪咪啲科技高咗啊，係咪話唔使打仗啊，係咪你成個人類文明係咪即係已經去到一個最高峰啊，咁最高峰你哋可以死啦咁樣。咁樣喎而家係。咁呢個咩古仔嚟呢？我心諗成日佢調返轉，嗱你表面睇佢好似係咪喺度吹捧緊嗰啲 New Age。我覺得嗱我其實我唔知啊，但我覺得你睇到尾你係反感喎，對佢呢個所謂嘅呢個宇宙集合體呢樣嘢。唔通你讀者你會覺得地球文明就此毀滅係你會拍手咩？你會覺得你之後嘅進化咗嘅地球人係可以同佢融合係一件好事咩？嗱呢個係電視版啦，頭先我講嗰個。其實呢嗰個原著版本呢就唔係咁嘅。最尾完嗰陣呢，其實呢個對應返啲黑仔呢個角色，呢、這個角色啦，佢唔係叫呢個名嘅。佢返去地球嗰陣呢唔係冇曬嗰啲細路仔嘅，係冇曬啲舊地球人，即係嗰啲冇進化嘅人呢已經老啦死曬啦，係成個地球嘅人呢都變咗係呢啲進化生命呀，即係可以即係有超能力呀，即係佢係咁嘅。即係佢唔係吸咗嘅，佢唔係俾佢哋即係同佢融合嘅，即係佢係進化咗。佢仲喺地球嘅嗰啲人。即係成個地球都係呢啲嚟嘅，但係就唔其實你唔可以話佢哋地球人嚟㗎，已經佢唔同咗嘅。即係佢都嗰班細路仔呀，我講。咁就舊地球人呢就得返呢個黑仔一個㗎啫。咁但呢就因為呢班人嘅超能力太犀利啦，即係佢連嗰啲諗嘢都係影響現實嘅。佢話直情呀就因為咁呀就影響到地球嘅引力呀出問題呀。咁結果就撞埋地球度呀，即係月球同地球相撞而令到地球毀滅㗎。佢係咁講㗎。就同呢度唔同㗎。係呀。其實好多細位都唔同嘅，即係例如啲外嗰、那個魔鬼一樣嗰個外星人呢就唔係15年後現身嘅，因為佢話你哋未 ready 呀等15年啦，喺小說入面就等咗50年嘅。 小說入面三本書其實是三個 generation 嚟嘅啦，已經唔係話同一班人由細個到大，就係直情第二個 generation 啦，第二班人嚟嘅啦，已經係耐好多噶，成件事橫跨。但呢個電視版咧就可能幾廿年咁 嘅。佢濃縮咗啲啦，係啦，啲係佢得六個鐘頭啫。 因為佢呢啲角色都唔能夠話咁樣真係一集另外完全講另一班人咁啊，咁啊唔好睇嘅，的確係喺電視劇嚟講。咁咁啊，今次個男主角就係呢個穹頂之下嘅芭比，即就係嗰個第一集去到呢個同外星人、外星人同呢個地球人之間嗰個橋梁嗰個農夫啊。咁你原著入面呢個角色都唔係農夫嚟喎，其實都好似係唔知啲聯合國嗰啲咩咩人咁嘅，即總之係啲大粒佬嚟㗎。呢度就調轉，反而係一個農夫，一個即唔起眼嘅人咁樣嘅。咁其實佢都改寫， 特別揀選出嚟嘅特色， 改寫咗唔少嘢㗎，的確係係啦，改寫好多嘢。咁唔逐一講啦，我驚大家都冇乜興趣係嘛？即第二集原著亦都冇嗰、那個外星人亦都冇俾人一槍打死嘅。呢度就無端端俾嗰個神婆就一槍，兩個雷明燈一槍就打死咗。咁但係個男主角就 咁啊，仲要玩復活啊嘛！呢度要玩多啲， 可能係啦。 喺原著仲要玩多啲聖經訊息啊， 係仲強啲。咁啊，個男主角就放棄咗醫治自己嗰劑藥啊。佢話嗰劑藥好難整嘅，就可以令到你即係成個身體重即係結構重組。咁話就醫到你個病，係嗰個外星人送俾佢嘅，佢話當佢朋友。咁佢最屘嗰、那個。男主就用咗啲劑藥，反而救翻嗰個外星人咁咯，係啊。咁啊，個神婆子後屘跳樓死。咁的確呢套劇入面佢講宗教嗰樣嘢仲強過個原著都的確係嘅。 原著其實睇翻介紹冇真正睇嗰套書咯，其實宗教性相對係冇咁強。 其實本身有嘅，但係呢套劇佢可能有好多畫面上加強咗啊，再係。咁但係佢呢套劇入面就反而咧。就將佢嗰個點解佢嗰個形象同啲聖經入面講嘅，即係或者一路傳說講嘅惡魔係一樣。那個黑仔反而有個解釋，就係話可能以前啲人咧已經接觸過呢啲外，呢、這個真係可能有嚟過嘅以前，即係嚟唔係嚟做嘢啦，即係可能有嚟過啦，可能俾人見過嘅。咁所以啲人就畫低咗，佢話可能係咁。咁而以前啲人咧，佢唔知幾耐之前喎講，佢唔係講緊即係近喎，可能會唔會好古代嗰陣，其實佢哋有接觸過咧。可能佢會唔會都知道佢哋嘅來意啊？嚇！咁明明呢班人唔係好人嚟嘅咩？而家你見到係好人嚟嘅，點解佢都冇解釋？佢話點解傳說裏面佢哋惡魔係嚟害佢哋嘅咧？咁呢度最尾你就發覺，原來善同惡唔係咁二分，即係呢班咁嘅外星人真係唔係惡意，但係咧都唔係佢自己主人嘅，其實佢都係幫嗰個所謂宇宙即係綜合體做嘢嘅啫，即係所謂神啦嗰個做嘢嘅啫。佢都好悲哀嘅，見到佢哋要即係要死要剩係啦，即係佢係同情地球人嘅，調翻轉呢度，咁就冇辦法。佢話呢個係宇宙嘅規律咁，即係咁，即係所以你唔可以話嗰個魔鬼樣嘅，我真係壞人嚟嘅，佢係一個執行者嚟嘅啫，其實都係。咁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嘢咧，佢所謂減輕咗佢哋嘅痛苦嘅，包括咧令到呢個男主角冇咗冇仔生啊。即係佢返返嚟之後變咗不育啊！咁佢就好嬲啊！嗰度就係佢老婆就係首先係佢老婆想一槍打個外星人嘅，但係俾個男主角搶咗支槍啊嘛！咁跟住個神婆走入嚟先，再攞支槍先射低個外星人啊嘛！咁嗰度其實佢老婆就話即係你知唔知對人類嚟講，即係有自己嘅仔女係最大嘅幸福啊！咁你有咩權去即係攞走呢樣嘢？咁最尾外星人即係就死嗰下，同個男主角講，其實佢話係為佢好所以咁做啊！佢話即係。將會發生嘅事咧，係會令到啲有仔女嘅父母會好痛苦啊！咁佢話你冇仔女反而會好過啲啊！嗰啲咁佢講嗰啲咁嘅嘢嘅，咁當然喺第二集就未發生到，就所有嘢都係個謎啊！咁但係第三集你就明啦，咁樣啦。咁但係呢個男主角，因為佢都冇醫到個病啊嘛，佢用咗劑藥醫個外星人，所以佢未捱到第三集已經死咗，就係咁啦。因為佢話佢上咗佢隻太空船啊，就唔知乜有咗啲病啊咁樣嘅，即係唔知咩病嚟嘅。咁我又唔知點解後屘黑仔又冇喎，我又唔知喎，佢又冇解釋喎，咁樣啦，咁唔好理佢啦，係啦，咁啊，所以呢套童年終結咧，就點都值得大家一睇嘅，係一套名著啦，克拉克嘅係嘛？ 名著啦，講講作者仲有咩其他作品啊？奧弗卡 先， 克拉克。 其實咧，佢呢個作品咧就遠喺1946年咧，係一本短篇小說嚟嘅，佢自己寫叫《Guardian Angel》，就短篇嚟嘅啫。咁46年已經寫㗎啦。咁我去到呢個52年先將佢寫成一個長篇嘅故事， 咁所以你阿韓永就話過咧，崔麗松咪話有一集都係話即係話啲外星人咧話接啲地球人去玩啊嘛，去佢星球玩啊嘛。 係 The Book 啦，嗰集叫嚇。 叫咩啊？叫咩啊 ？The Book 啊。 The Book 書啊 ，The Book 叫 The Book 係。咁最尾個男主角上船好開心，就最後發覺原來嗰本書係咩嚟啊？原來就係一個咩料 啊？ 食譜嚟，原來就呃你班地球人去煮啊嘛，去個星球度做餸。好笑啊嗰度，咁你話嗰度其實會唔會真 係？係話佢又係令到你好進步咁樣，帶嚟好多科技上嘅嘢，完美咗人種就去食啦。 係啦，咁嗰個就應該一定係抄佢啦，因為原來遠喺1946年已經係有短片版本咁樣嘅，咁耐啦。 O、okay, K， 因為睇翻嘅個小説正常小説係遲過個 Twilight Zone 嘅。都早過快送 啦，早過五二年啦， 快送六幾年，六二年應該。 咁其實所有一切嘅咩天殺地球反擊戰啊，咩好多，其實呢啲都係有。 係啊，嗱，都係引用佢最初呢幕就係大型嘅太空船接近嘅。但點解啲哈羅克會諗到呢幕咧？就因為41年佢見過倫敦備戰，咁、 哦、 就大量嘅氫氣球飛。飛咗去天空度，咁佢又諗到呢幕嘢啦。 氫氣球嗰 airship 啊，即係嗰啲氣船啊， 係啊 ，airship 啦，唔知叫咩，我真係，即係以前 飛船啦，一般亦做。 氫燈寶號咁嗰啲咧，唔知大家明唔明？嗰啲 係啊係啊， 成天都係， 因為2014啦，英國人曾經諗過攞佢嚟轟炸德國嘅。 即總之，如果唔係氫燈寶號事件咧，可能後屘都係有會用呢啲咯，係咯，即係唔會淨係用飛機啊。咁樣咁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作品啦，喺科幻史上同唔中意係啦。咁大家睇書就冇興趣啦，但係睇三集電視劇照計唔會好難啫，係咪？其實佢就拍得 OK 嘅，只不過難就難在咩呢，就好難揾。咁因為我就好懶下載嘅，我鍾意等 streaming 睇。咁而家 streaming 睇呢就好多地方都搞到好窒嘅。咁我揾咗好多個唔同嘅片，結果先砌到一個比較完整啲嘅版本。我仲有啲位係 miss 咗嘅，係啊，睇得下睇唔到喎，真係啊，真係激到彈起大佬。咁但係我而家就叫大部分㗎啦，睇咗 OK， 即係重要劇情睇咗㗎啦。咁啊，大家如果都未睇過咧，咁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啦，係去揾啦。咁我諗大家寧願 download 好過啦，唔好煩，唔好學我咁嘅 streaming 出嚟就係，唉，你真係好唔流暢嘅，而家要睇 streaming 睇係。咁啊，三集。 如果你想快個 download 速度比較快啊，迅雷同埋配合人人美劇嗰度啦，嗰、那個幾好。 因為我唔 download 嘅，所以唔另計咁啊。 其實如果用 Android 嘅系統，你去或者 iPhone 嘅 iOS 嘅系統去 download 人人美劇啦，咁、那個嗰、那個係完全唔窒嘅。 哦，咁樣嘅 ，OK。OK， 我哋平時睇嗰啲咩 Bilibili 啊、AC 分 ，Bilibili 直情冇呢套嘢啦 ，AC 分啊轉咗形式啦，而家好醒爬啦，學人哋啊 Daily Motion 咁樣，人哋咧就 default 就喺最低清嗰度，你中意啊撳翻去高清，佢又調轉。 其實唔緊要嘅，你只要撳咗，你之後如果冇清過你啲記錄咧，佢之後都會係用翻低清啲嘅。 梗係唔係啦？我次次批佢都係超高清，跟住咧就撈到你爆都撈唔到出嚟。咁真係 唔知啊！ 我問係咪就係我？ 因為好耐冇去過 AC 分啊，因為 我問阿馬仔係咪我部機有事？唔係啊，佢都係咁。總之就好窒嘅，咁我好辛苦睇啦。咁啊，變咗以前最流暢嘅 AC 分，而家已經係廢咗武功。咁啊， 而家通常喺個 iPad 度人人美劇算啦。 咁所以如果我唔 download 嘅話咧，其實而家要再揾嘢睇咧，依家要 又或者直接睇冇字幕嘅， 當然亦 就 watch series。 咁但 係 你睇 流暢好多， 你睇美劇就係啫。咁我睇呢分就唔係就美劇噶嘛，好多 咁 係係咯。咁變咗我第啲又睇咩？咁我樣樣都要揾另一個地方睇，哇咁啊好煩。咁所以我成日咪就係話我唔介意。 日劇其實你可以試風林網嘅流暢啲。 我唔介意睇啊，我介意揾啊。即係以前就 係日劇，其實仲有一個叫風林網嘅。 我 日劇港劇乜都齊嘅，嗰個流暢好多。 咁你每樣一個地方都煩啦，係咪啊？ 嗱，嗰個係齊曬嘅，美劇、日劇乜都有。 係嘛？即係就咁撳就睇。 但係美劇方面咧，就當然冇人人啊嗰啲咁齊啦，但係主要嘅都齊嘅。 係咪一撳就睇嘅？唔使 download。 唔使 download 嘅，不過佢要你睇25秒嘅廣告咯。 咁25秒好快啫。 其實個 badrama.com 啫嘛，個網址係。 咁正。OK， 好，咁大家都去睇下。我呢个都搵嚟睇下先，睇下。咁当然就冇以前话土豆时代咁样，哇！直情咧一啲听都未听过嘅戏啊，听都未听过嘢，系佢带俾我哋睇。 喂，土豆系咪好似系佢分埋俾你，唔使周围找？ 唔系，即系佢成系介绍你睇啊，成可以去到个程度。 系咯， 佢搵到好多好古怪嘅俾你睇啊，因为多人 upload。咁而家就係你都要先知道有嗰套嘢，你先至再去揾啊嘛。咁係，咁我知道咗係啫，咁我唔知啊，係咪先？咁變咗你有時咪就係本來係一個，我成日會諗其實佢 at 一個 library 嘅，對我嚟講係。係。 而家就變咗你要去唔同國日劇，去咗日本網度望咗先咯，望咗冇字幕嘅，然後先揾翻有字幕咯。美劇又係一樣咯，類似啦。 咁樣啦，係啦，咁呢啲就其實明明你喺電視度睇嗰陣都係免費嘅嘢嚟啫，又唔係話 movie， 係咪？咁而家要咁樣搵，係咪？咁當然係呀，你 tvb.com 你都係睇返 tvb 啲，都可以睇返 tvb 嗰啲劇嘅，係啦。不過你一走咗第 Lonely Sally 呢有啲唔係免費嘅，因為美劇有啲可能係亞馬遜呀、啊、或者 Showtime 嗰啲出嗰啲，其實要 幾錢。咁而家講呢啲係免費嘅咩？ 呢套好似都系，呢套好似系山式嘅系嘛？山式都要俾钱嘅啫。 呢个要俾钱嘅。 山式唔系免费啦，我个 channel 你都要 basic， 你都要租 cable 先啦，你唔系大戏嚟噶嘛。 哦，咁嘅，咁如果系咁，咁所有地方都唔系大戏噶咯，而家好多地方都系嘛？咁你啲有啲高清台嘅都唔系大戏啊，系嘛？ 唔到啱， 系嘛？anyway， 咁總之就越嚟越難揾到啲嘢睇 ,ok, 咁所以唔知講乜嘅啦 ,ok, 咁大家提供多啲俾我哋啦，遲啲 ,ok, 好啦，咁同年終結有冇嘢想再講？ 都冇乜嘢啦，咁順帶提一提一個另外出名嘅作品嘅2001嗰啲啦。 喔，咁嗰啲唔喺呢度講啦 ,ok, 雖然嗰啲都有佢嘅宗教成分啦。咁其實點解呢度同年終結我哋會頭先講一大輪前面嗰堆嘢呢，其實因為佢呢度裏面就滲入大量呢啲宗教嘅嘢嘅。咁佢呢度裏面講嗰啲外星人又係到底佢係宗教裏面嗰啲嘅魔鬼呀、啊、神呀、啊、定佢係外星人都幾混 呀。你個地獄呀、啊、亦都有一啲唔係基督教宗教嘅嘢呀，例如佢成日都見到個 Eye of Horus 啦、啊。 咁幾時見到呢？ 佢對住個咩嗰陣時佢即你個阿 Jennifer 話就係見到啲影像佢已經畫返出嚟 Eye of Horus 囉。成個 Eye of Horus 肯個上空咁囉、啊。 即係你話嗰個神係咪你講。 係呀、啊。 喔咁佢呢度嗰個所謂神咪即係 The Force 嗰啲咁嘅嘢囉。即係其實都係一個。 係囉、啊、類似啦。Over Mind 啦。佢呢度就有位格㗎啦，講到係有識同佢講嘢。咁但係其實對 Force 嗰呢就暫時都係 silent 嘅。即係唔係話佢一定冇位格，或者暫時喺 Star Wars 入面嘅就冇。 暫時冇啦，冇任何嘢。 咁但係呢個原力都可以投胎咁你話呢，咁就唔清楚啦。係啦。咁唔通嗰個 Force 都其實就係嗰啲靈魂集合體嚟嘅，咁我哋冇解釋過 ,ok, so far Star Wars 度。咁但係佢就似乎都係講係一個宇宙嘅維繫成個宇宙嘅嘢嚟嘅。係。咁呢樣嘢亦都唔係話即係好正常嘅。即係唔係幾正常嘅都。咁似乎佢係咪都係會有思想嘅呢，咁唔知啦。咁但呢、這、一個同年終結嘅版本呢就似係一個有位格嘅 The Force。你可以咁理解。即係嗰個所謂 Overmind, 其實咪真係 The Force。因為佢都話佢係成個宇宙維繫成個宇宙喺所有嘅又係話喺所有嘅生物之間咁樣㗎嘛。 係。 咁講㗎係喇。咁我唔知啦，呢、這個我係睇過電視版佢咁講啦，到底係咪個電視版抄咗 Star Wars 啊，定係其實 Star Wars 今日一早就已經係抄同年終結呢個概念啦，你咁講都得㗎係咪。咁不過呢對你都可以話唔係抄嘅，因為呢個概念其實都可以係好 general 嘅 ,ok? 即係一個 咁你就算一路引申到古印度教都相信係啦，你列 即係你科幻入面 其實呢個咪又係列盤囉。 你科幻入面講嘅神咪就係咁㗎啦，通常個理解。 科幻某程度都係列盤嚟㗎嘛。 咁咁啦 ,ok, 咁大家有興趣就攞嚟睇下係咪，咁冇興趣就係啦，就信下飛碟教係啦就得咁都得。咁啊 ，by the way 咧，唔知大家中唔中意聽我哋講呢啲咁嘅嘢啦。嗱，今集其實我哋冇真係好實在咁踢爆到邊啲嘢㗎， 因為首先韓美不是說想講一個 case， 是說蘇聯 都已經時間太長了， 是啦，那不如啊 可以講一講幾句啊。咁其實嗱，有啲其實所謂靈異話半靈異半飛碟啊，即係其實飛碟加靈異啊，嗰個就係59年喺俄羅斯嘅莫斯科附近嘅烏拉姆山嗰個山難啊，咁其實好奇怪嘅，七個大學生去嗰度攀山露營咁啊，咁結果俾人發現佢哋啦，剝曬衫咁死咗喺周圍附近，有啲嘢直頭跌咗喺附近嘅樹度添，掛咗喺度。咁啊，但係啲御寒衣物佢係完全冇著嘅喎，而當時冇任何雪崩啊，冇任何嘢會令佢，除非雪崩先會咁衝出嚟嘅，但係冇任何咁嘅跡象發生過，任何同雪崩有關或者同任何嘢。但係後屘越傳啦，最初就覺得係飛碟嘅，後屘越傳咧就變咗靈異添，即係又話。有部分死難者被即舌頭被割啦，咁呢啲唔知係真定假嘅， 冇一條脷啊，冇一條脷。 咁之類啦，咁但係根據最近呢幾年嘅解密資料咧，俄斯嘅解密資料咧，就發現原來當時喺附近其實有當時嘅蘇聯軍隊試驗新型導彈嘅，而當個導彈飛過烏拉姆山嘅時候咧，其實個聲。佢哋研究過係同雪崩一樣嘅。 哦，咁即係嗰班友以為雪崩，所以就走出嚟凍死曬。 係啊，凍死曬啊！咁其實完全唔明意。喂，因為其實最古怪就是當時，因為啲人成日話見喺附近烏拉爾山附近見到一集幾個白光飛過嘛，咁當時以為 UFO 或者靈異物體啦，咁而家先解密翻就係冇嘢，都係導彈嚟啫。 是 即其实有啲咁嘅嘢慢慢蒲头咧，你可以即系，所以德辉头先都讲过，有啲所谓飞碟迷咧，其实系军事迷嚟嘅，佢哋反而觉得呢啲系人为嘅现象，系一啲可能系美国又好、苏联又好或者中国又好嘅一啲人造武器。而其实中国 case 都系啊，随住中国而家嘅军事科技发达咧，见到所谓 UFO 嘅情況多咗，仲要通常喺天津啊、大沙漠嗰啲都係導彈發射嘅地方。 即係其實呢個其實嗰啲係一啲軍用嘅秘密武器研究呢個解釋，其實從來都有呢個解釋嘅。不過就依家可能係咯，學你話齋多咗人去喺呢方面去，即係真係走去研究啦。 即當然亦都隨住時代進步，多咗人可以隨時影咗佢。你以前你邊度會揾個相機出嚟啫？ 同埋而家你可能會揭開到多啲呢啲記錄啊。即以前可能就純粹 theory 啫，咁講冇證據啊。 因為啲人從來唔信，有時諾斯威爾從來都覺得喂推搪啊天氣氣球，雖然我都覺得係。 哦，嗰、那個真係吹水咗少少嘅話氣球，但係有啲離譜。我覺得係會唔會其實都係啲戰機多啲嘅機會係嘛？ 我相信係一啲戰機，例如曾經佢話有啲陰謀論話，其實係未必係外星飛碟，而係當時喺德國嗰度揾到嘅所謂一啲就係而家嘅 TR3B 嘅原型，嗰只係 TR2 嚟嘅。 咪有啲講法仲神奇啦，佢話唔知咩擺啲細路仔落去試㗎嘛，佢話嗰啲唔係外星人嚟㗎，其實係細路仔嚟 嘅。另外甚至再神奇啲話，奧巴馬曾經有個火星添。 係啊，嗰、那個好犀利啊，嗰個 仲好笑。 唔係嗰個好神奇㗎，淨唔止㗎時間旅行㗎嘛，係啊。 嗰個係心靈時間喎，嗰個係。 嗰、那個犀利喎。 係話美國一個律師爆出嚟，佢同奧巴馬係嗰陣時嘅同學啊嘛。 唔係 大家一齊用， 唔係同學 用靈魂轉移嘅方式走過去火星啊嘛。 唔係同學，佢係嗰個實驗裏面嘅實驗。 就實驗嘅同學啦 ，OK 嚇。係 啊，唔係同學，唔係同學啊，係實驗者之一。 同樣都係接受嗰個實驗啦。 係啦，咁佢隔離嗰個就係而家奧巴馬總統。咁啊，好多呢啲怪嘢嘅，OK。咁我就 呢啲，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都係陸續同大家講下呢啲嘅，都幾好笑。 不過我相信喺我哋《Sci-Fi全面睇》裏面講咧，可能大家又唔中意喎。咁好唔好我哋拆開嚟講，拆個節目出嚟做呢，咁大家俾下意見啦。 咁啊唔會 啊，即係其實呢啲睇外文嘅嘢，好多人都會嘅，我都會 做。O K， 唔係唔會個禮拜一集，即係耐唔中一集就可能做咧做。 係啊， 做三四個字嗰只嘅啫，即係可能。 甚至如果大家中意有一個叫 Close to Close AM 嘅節目啦，咁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啲啊，如果中意嘅話，啊大家留言啦。 Close to Close 咧就每星期咧做足七晚。每晚是做成通宵的，我都唔 兩個幾鐘啦、 啊。好似唔止嘅，唔止嘅，起碼三個以上。同我哋有一位。咁就晚晚做，咁就哇每晚請嚟唔同嘅嘉賓上嚟講佢本新書啊，或者咩。 哦，佢唔係乜嘢都有嘅，佢就唔係純粹靈異或者飛碟嘅，佢甚至有傳教都有嘅，佢揾個正統嘅牧師嚟講嘅。 都會正常嘅都會。咁佢其實好忠肯嘅，佢唔會偏幫任何嘢，佢真係當報道咁樣。我係好鍾意呢個。 佢冇加意見，佢話通常都係介紹呢啲，同埋站在一啲懷疑者嘅立場咁代問一啲問題嘅啫嘛，冇嘢。 咁佢有聽眾又會打上嚟，當然佢哋講啲嘢又唔係，即係佢咁長嘅節目，有時打上嚟講下。 通常聽眾嗰啲爆啲嘅。 但係好多時候都打上嚟講無謂嘢都好多，即係嗰日唔係有時候講嗰排啲新聞。 唔係試過無端有人打嚟話曾經自己係咩肯 NASA 做過，咁真係見過火星嗰度有外星人啊，咁都有嘅。 呢、這個小事，John Tilter 都打過去。 哦，係。John Tilter 打過 即係你所有嗰啲最勁嗰啲人，正親身係有打過上嗰個節目度，大佬，即係自己打去喎，唔係嘉賓喎，大佬。咁你變咗喂嗰個節目唔聽嗰個節目，聽香港嗰啲，唔係啊，大佬 不過當然一定難度，因為佢哋講某事，尤其是講啲科技有關嘅外星嗰啲術語咧，就真係幾深 嘅，好深嗰啲。人哋嗰啲真係去到真係專家啊，真正的。 但係其實大家可以用下 YouTube 嘅工具 ，YouTube 可以估個字幕嘅、 哦。不過唔緊要啦，其實聽下啫，貪得意。可能有時你大家聽話，我都唔信呢嘢，喂唔使信嘅，我都唔信嘅。其實 OK， 咁其實有時大家當寫古仔，喂攞啲新靈感啊、新概念都好啊，咪真係好快。 係啦，依個都係嘅，其實佢哋講啲嘢新過某程度新過香港 冇辦法 節目啲嘅。 最新就係嗰度啲嘢喎，大佬咁佢係最新啊嘛，咁佢一定係新過。但係香港唔使勾足五至四年啦，大佬啲嘢可以起碼。 OK， 起碼 OK 三年都已經係好新嘅香港啲嘢勾啊 OK 舊三年已經好新嘅 OK。都好似上次咧，又講嗰啲咩好細隻嗰啲木乃伊嗰啲，話唔係啊嘛，仲講嚇。依家又話咩？ 當然個唔係而家都仲有間出人講嘅，就算外國都，因為其實你點都會講啊。佢個解釋話嗰個係人嚟咯，即係我都覺得啦。 咁你 有啲問 咯，講會唔會有啲問題啊？大佬， 嗰個係 Milton 嚟啊！ 唔係咁，好似而家 Star Wars 咁都有講翻個咩水底千歲鷹咁樣。 係咁，你係啦，水底千歲鷹波羅的海嗰個啦。 波羅的海嗰個大佬啊，我諗嗱，我真係唔知最早係幾耐，但我起碼見到2012年都已經有人講㗎啦。 2000年前後啊，嗰個最早係一個其實一個尋寶，即係。外國啲係所謂海底沉寶公司專搵啲沉船係嗰班人發現嘅。 即我見到2012年好新㗎啦原來已經。 係、唔新嘅完全唔新嘅。 但 最近因為星戰又俾人炒返起啦好多人都上載片去再講呢個嘢啦。 其實嗰架機邊忽似千歲鷹 似唔似呀唔知呀我就唔覺得佢係機嚟嘅好似啲城牆咁嘅嘢。 其實是口圓圓地跟住又冇咁忽咁嘅咁但其實唔係似千歲鷹大和號入面啦嗰啲白色碎星嚟用嗰啲艦啊。 哦係係有少少、 啊。或者巨靈神呢打嗰啲嗰啲飛碟啊。似嗰啲多啲啊千歲鷹就完全唔似 ,ok? 即係你求其有少少圓嘅千歲鷹是但啦咁你食剩塊光 咁佢唔似圓佢前面有啲突出嘅角咁啲人覺得似啫。 突出嘅角佢一個圓形呢缺咗啲位置。佢冇突出嘅角，係唔同嘅。千歲鷹嗰個構造同個形狀唔係嗰個形狀嚟嘅，其實唔係嗰個形狀。 O、okay. K， 你唔好圓圓地就話千歲鷹，你大佬啊圓圓地嘅飛碟，個架圓圓地嘅啦，大佬啊，係咪先？ 唔係我都唔明點解啲人話會似千歲嘅，我哋真唔係好似㗎，我哋真係唔似㗎 ，OK？ 真係 咁可能啊，咁佢哋冇睇過大和號啊， 係嘛？即係佢淨係識千歲英。 咁好似聯想嘅呢個正常。 即係科幻片入面圓圓地嘅太空船就識千歲英架，冇辦法啦 ，sorry。咁我話似巨靈神啦，不如話好唔好啊？係咯，都得，係啦，即係多鬼魚啊，大佬，係咯。咁 anyway 啦，咁啊咁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喂想唔想聽呢啲，或者冇興趣聽呢啲，我又驚係另一班聽眾咯，聽開齋齋全面睇，你可能又唔中意聽呢啲都唔定，咁唔知大家可以俾個意見。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我哋可以拆多個節目出嚟講，又或者唔知韓永如果得閒可以翻嚟同我哋講下又得，因為我哋而家好缺內容啊 ，OK 嚟緊呢年都每個月得個一兩套科幻片啊，點死啊，咁樣。咁都要諗啊。 O K， 咁繼續啊，咁都係時候講下。 講拜拜啊。 新聞消息啦、啊、 哦，未講拜拜 ，O K。好啦，咁啊咩消息呢咁樣。嗱，咁啊頭先講咗一套美劇啊，嚟有一套另一套呢係咁依講兩句算啦，不如今就唔講多。 Colony。 Colony 就係怎樣做殖民地嘅，你話我初睇死啦，呢套係歷史片啦、啊。 哇！但係其實真係有啲失望，因為已經係Legend 啦，呢個咁大嘅，即係拍唔少科幻片或者其他 action movie 嘅片商啊，第一次打入電視界嘅作品，但係就真係唉， 係咪真係拍個 RoboCop 啊？嗰、那個咪真係嗰、那個？ 係啊， 哇！咁咪拍開啲好多好勁嘅科幻片，點知拍 好大啊嘛，全部都大片啊！ 拍咗出嚟到電視嘅咧，竟然咧係就咁揾啲普通街景，就靠吹水咧，就話原來咧，而家地球咧，原來已經俾一啲佢講到好似係外星人，但其實佢都冇講好清楚。arrive 嘅 冇咩 arrival 啫嘛，佢話先上 arrival 咁樣。 咩 arrive 啦 ？OK， 姨媽到都得。 arrive 嗰班有嗰班嘢叫 arrive 啊。 姨媽到咗都算 arrive 係咪？咁 arrive 咗之後咧，就佢哋就將即係而家我哋住緊嗰個嘅 LA 啦，算啦係咪咧？因為有 Hollywood 嗰個山。 係 LA 嚟嘅嚇 ，LA。 知道出邊點嘅話，因為影佢都係影喎。咁佢有啲好似萬里長城咁嘅嘢圍住佢哋嘅。 係啦，萬里長荷里活嗰個大牌變咗棟萬里長城咁嘅嘢啦。 即係嗰個其中一道啦，就氹氹框啦 ，OK。咁佢就住喺裏邊嗰啲人就冇嗰個照常生活嘅話，你冇有咩怪冇乜點。不過咧夜晚就會搞。 係啲警察怪啲嗰邊。變咗啲好似非洲嗰啲僱傭兵嗰啲咪就法國僱傭兵嗰啲制服啦。 佢夜晚咧就會戒嚴嘅，係啦， 係 唔准出嚟嘅。咁咧戒嚴咧，佢就有啲好似啲小型飛碟仔咁嘅嘢，你當其實真係啲航拍嗰啲啦，先進啲啦，就會出嚟捉，即係好似睇有冇人走出嚟啊咁樣嘅。咁其實都唔知佢做乜嘅，咁總之個男主角咧初都以為氹友嚟啊，就想即係好似想 smuggle 過去隔離咁，咁就話成日話佢哋有個大仔啊，就個大仔喺第二個城啊，就可能佢想 smuggle 過去咁，好似係咪咁啊咁上下啦。 係啊，個大仔喺圍牆嘅另一邊嘅 LA。 係啦，係啊， 因為俾人攔腰斬咗兩邊嘅， 分到好細，咁啊唔成功啦，因為有恐怖分子嘅，即係有嗰啲叫做反抗軍啦，喺度裝炸彈啦，咁結果就佢話佢嗰架 smuggle 咗嗰架貨櫃車都走咗反咗，咁跟住佢又走出嚟嗰下俾啲差佬拉咗啦，咁跟住原來咧。咦？點解特別對待佢咧？原來阿市長咧就話想請佢做幫手，就發覺原來佢啊應該係隱藏咗身份嘅。以前啊，勁嘅特工 嘅特工嚟嘅， 勁嘅特工話佢哋喺呢個 arrive 之前係咁啊，話隱藏咗身份，改名換姓，咁啊想佢出翻山就幫佢去追捕呢啲嘅所謂嘅解放軍係咪係咪啊？唔係呢個反抗軍。 反抗軍啦，係啊。 反抗軍啊！呢個反抗軍，咁啊跟住咧就個劇完咧，你就發覺原來佢老婆就係嗰啲反抗軍嘅成員嚟嘅，咁啊完㗎啦，第一集。 係頭一集完啦，因為其實呢個係 preview 嚟啫，未正式上嘅，一月九先上。 一月啦，係啦，咁啊呢個就唔知點解咁樣，咁啊叫做有一套嘅網上已經。 其實個世界就冇乜唔同啊，大家都咁上下嘅啫，除咗夜晚唔出街以外。 唔係啊，淨話即係拍攝上我講唔好嗰個故事啊，拍攝上呢度又係哇，又無線都拍得嘅，又係大佬。话就话科幻， 系冇完全冇特别嘅，系 所有嘢都系口噏嘅，大佬佢影出嚟普通城市普通嘢咁啊，大佬 唔系最特别都系荷里活嗰度变咗城墙啫， 少少特技咁啦，呢啲特技我无线都做到噶啦， 啊咁啊系咯， 就系咁啦， 咁啊啲制服或者啲嘢完全唔怪咁样，即系啲治安部队咪发个雇佣兵嗰啲制服， 佢都系啲军车嚟，正常嘅。 是啊是啊， 即是科幻感几乎是 不是军车啲啊，嗰啲 SUV 嚟 嘅，即是科幻感咧系好微嘅，即是佢只不过喺个市长嗰度咧就 見過，即係好遠咁見過嗰啲即係外星飛船升空啊，唔係咁多嘅啫，仲要好遠。 係啦，係啦，完全唔怪嘅， 即係又係無線都整到嗰個程度嘅，係咁啊咁鬼樣喎，哇！一個大嘅電影公司拍嘅電視劇，竟然咦咁渣嘅，今時今日唔係啊，好渣嘅科幻片都唔止咁咯，咁樣咁所以就其實有啲失望，係啦。咁啊，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下。咁講完㗎喇。 係啦，咁啊嚟緊仲有幾套科幻啊，順帶一提個男主角其實做過幾套科幻㗎喇，就係Lost Ark 佢係其中一個都唔算主要角色啦，未算係男主角啦。 即係 JJ Abrams 嗰套 Lost 啊。另外仲有就係對上嗰套就係同嗰陣時唔係講開路勁探嗰、那個嗰、 哦、 女主角一齊拍嘅 Intelligent 啦。 哦，你擠咗個 chip 落去，佢變咗可以點樣話，即係變咗超能力㗎嘛？ 移植咗個晶片喺個腦，佢係有種唔知咩奇怪嘅腦病嘅，即係淨係有嗰種病嘅人先可以擺個晶片落去嘅，咁可以連線去任何嘅電腦啊。總之佢係一個巨型嘅 internet 伺服器啊。 系咁啊，即系好似嗰时系边个咁咯，系嘛？阿哥布拉个 friend 叫咩？个叫咩？ 类似咯，吓类似。 风林智悟空啊，死啊，叫咩咧？咩 eyes 啊？嗰个叫做 我唔记得啦吓。 啊，个天眼嗰、那个 啊， 即系有支棍可以飞嚟飞去咁，只眼。 我知道你讲边个，但系真系噏唔出个名。 只眼系个其实可以连全世界电脑咧，可以随时整架车上嘅嗰个啊。風林智 啊，類似咁啊，當然冇咁誇張嘅力量啊，佢係攞信息啊，同埋甚至可以做一個 cyber space 去同佢所需要嘅人去溝通啊，大家好似動緊度咁嘅。 Midnight Eyes 啊，午夜之眼啊， 係咯， 咁啦，好啦，咁要介紹另一套啦，就未睇到啦，當然呢個真係未做嘅，2016年，不過就好快嘅，都好似1、2月嘅啫，就係頭先提過啦，空少會翻嚟啦，咁啊係呢個空少嘅電視版。咦，由頭講過唔係，佢係基於呢個1976年嘅電影，即係佢話當1970年個電影嘅嘢發生過嘅，佢成個畫頭呢影返嗰個電影入面啲人出嚟嘅。咁佢就話而家個男主角呢就係嗰時嗰個細路仔大過咗。咦，咁唔係二三集咪講佢大過咗，咪唔係第二集已經講去咗佢叔度咩醒死曬就攞埋佢個家族個即係控制咗佢，佢冇發生過嘅，佢原來當淨係發生過第一集嘅嘢嘅啫。系啦，咁啊就话佢而家系一个卅岁嘅人啦，就战地记者咁上下嘅，咁就话佢完全唔知道自己系边个，佢系好人嚟嘅 ，OK？ 咁就话佢有一个阿姨咧，其实就系反而就系嗰啲咁嘅邪教嘅，咁佢话其实想一路想令到佢即系记得翻自己系边个咁样，就讲啲咁嘅嘢咯。咁而男主角咧就系、是、之前做过梅林啊，梅林呢个午餐肉系嘛，吓嗰、那个梅林啊，這个。Alpha 裏面啊，即係亞瑟王啊， 亞瑟王啊嚇，咁多亞瑟王，咁多版亞瑟王啊， 後生版梅林就有個傻仔亞瑟王，那個亞瑟王咁啊靚仔啊靚仔嘅，但係傻仔嚟嘅 ，OK， 咁啊 係為差唔多除咗啲日本卡通版之外，唯一一個冇俾人溝下溝老婆啦，亞瑟王啊， 佢連個老婆都未有啊，個老婆變咗黑妹同埋係個工人嚟噶嘛，佢嗰個版本嗰個唔係公主嚟噶嘛。咁 啊，咩咁咪飛嗰個唔知工人定咩啊？ 人係個飛傭啊，即係個 即係證明卡里略城幾先進啊！當時已經黑人王後 啊 ，Cameron 佢嗰度仲怪喎，佢嗰時佢老豆仲未死喎，即係阿 Ufa 都未死先犀利，係咯， 係啊，竟然卡里略城變咗係佢哋家傳嘅財產嚟嘅， 唔好講咁遠先，講翻空少啫。咁佢呢個就當然會玩翻666啊呢啲嘢啦，就會睇下自己個頭有冇嗰個666個印啊。咁佢都你睇畫頭都有翻呢啲咁樣嘅畫面嘅。OK， 咁啊， 咁佢套劇叫咩名咧？ 咪叫翻佢嗰個佢個人個名叫咩 ？Damien 係嘛 ？Damien 啊 ，Damien 咪讀 Damien 啊，係咯。嗰時戲院咧，佢就譯佢做咩譚敏嘅，我記得譯做 類似咯，係 咁上下嘅。OK， 咁啊， 嗰時嘅電影就非常精彩啦，即係一二集啦，我就好唔鍾意第三集嘅，即係反而 第三集好似夾硬嚟咗啲， 第三集換咗， 亦都夾硬安排佢死啦，呢個又係有啲奇怪。 Sam Neill 啊嘛，即係Jurassic Park 入面啊，博士做噶嘛。 Jurassic Park 啦 ，Horizon 啦，即係專做啲奇奇怪怪角色啊。 嗰時後生啊，做呢個 Damian 大個咗，咁啊做咗，好似都係做咗領事嘅，記得嗰時佢都係，即係佢做咗佢老豆嗰時嗰個位。 係。 咁啊咁樣，唔係，即係第三集真係麻麻地，但係第一二集真係好好睇嘅，空少係啦。咁啊，空少亦都早年亦都拍過一套 reboot 版啦，就淨係拍咗第一集嘅啫，即係又係由佢細個講過，咁又唔係拍得好好嘅講真。 唔少有套女人版啫。 唔係女人版反而係正式嘅續篇嚟嘅。你講嗰個係講個女㗎嘛，嗰、那個細路女㗎嘛，跟住嗰個後尾發覺以為嗰個係佢再生，但原來佢細佬先係嗰度。嗰度成係正式續篇嚟嘅，係空少第四集嚟嘅，正式嘅嗰度。 O、okay. K， 但係唔好睇嘅，完全唔得嘅。嗰度正式嘅第四集嚟嘅，因為空少嘅小說咧真係未完嘅，因為 Damon 死咗之後咧。佢就話獸有兩隻啊嘛，一隻喺海上，一隻喺地啊嘛，咁佢咪跟住再講另一個嘅故事咯。不過係咪講個女嗰個我就唔知啦。但係總之就後屘就拍唔到落去嘅，嗰啲好差嘅。咁一陣又講翻轉頭咧，就由1976年嘅故事再接續啦。咁但係我睇個畫圖，我又唔覺得佢係嗰時嘅之後嚟喎，好似現代咁嘅。或者如果睇個畫圖啦嚇，咁我唔知喎。 咁冇所謂嘅，佢將嗰件事推後推遲20年都得嘅。 佢又冇話嗰件事真係發生喺1976年，咁又冇咁講。 係囉係囉。 佢可以嘅都係囉。咁都話係發生過一件咁嘅事啫，嗰陣時可以吞嘅。即係大隊威，即係好似頭先嗰套童年終結咁，其實個年份佢都係當喺現代發生啦。咁原著小說當 然。即係近期真係幾多電影嘅 report 會擺咗喺呢度囉，例如之前嘅Fargo 啊，雪花膏謀殺案啊，或者From Dusk to Dawn 都係咁啦。 咪電視就唔算 reboot 啦，電視版啫。 仲怪嘅，你講明係 reboot 嘅電視版就一嗰度當然唔係科幻咧，就屈沙話啦。 點解你話 reboot 咧？佢擺到電視做啫嘛。 佢講嗰個廣告都講到明係 reboot 嘅。 佢話係 reboot， 點解咧？ 因為重新講嗰個故事嘛。 咁係咪嗰個人做？ 唔係，完全。乜沙河係成龍㗎嘛，咁而家搵咗個咁你點講都唔會覺得咁係中國人嘅扮成龍囉，香港督察囉。 咁佢鬼佬嚟 㗎？比阿羅素或者比阿李小龍個仔仲鬼佬囉。真係一啲都唔中國人嘅。 但其實佢係 mix 嘅，真係。 是 mix， 但我冇 search 佢嘅資料佢咩 mix， 即係完全係你唔會覺得 mix， 你基斯道化里夫咁㗎咋。 基斯道化里夫 mix 嘅咩？ 唔係嗰隻樣咁㗎咋。 你講奇洛里 即係黑頭髮囉。 你講奇洛里維斯係咪？ 係奇洛里維斯 sorry， 搞錯。嗰隻都係黑頭髮嘅啫，你會覺得係。 奇洛里維斯係 mix 嘅 by the way。不過 mix 好少嘅，唔知四分一定八分一嘅。 係啊， 好似四分一咁。 但 係四分一嘅， 即係嗰隻咁嘅就完全係一個鬼佬嚟。 O K， 咁樣。即係 咁啊！另外嚟緊都仲有其他翻緊嚟嘅科幻劇，就係頭先講過啦 ，Super Girl 就加入大量啲其實漫畫嘅角色啦。咁上場嘅會有白色嘅火星人啊。其他嘅咩啦，同埋佢嘅現實中嘅老公仔都會客串一角啦。 咩叫白色火星人啊？ 哦，佢 DC 漫畫裏面火星人分三隻㗎嘛。 哦，即係唔係火星獵人嗰隻。 火星獵人嗰隻呢，除咗佢係打得嘅之外呢，其他人唔打得嘅，即係類似迪斯摩童咁嘅。 哦。 佢係好特別嘅打得嘅綠色。因為他是當差的，所以局主要打得的，其他是科學家和哲學家來的。 那白色呢？ 白色就是戰士。 哦，即是白色就反而是正式是打得 的。另外還有但是他們的複製人就對上那集第七集就出了場了，就是蛇堂星人和 土星人啦、啊。 吓、哦，咁多嘅？ 系啊，佢哋做咗即系佢哋缺乏劳工，所以就做咗一啲商堂啦嘅人啦，咁就系复制佢哋嘅因子做出嚟嘅，咁啊，但系就但系除咗心灵感应力咧，就冇其他佢哋啲变形啊嗰啲大力啊 hit vision 嗰啲力量嘅。 咁呢啲角色平时喺个剧入边系人样嘅， 系之前出过场嘅 Gem Son of Serpent 咧就都系佢漫画嗰种样，冇咁怪嘅、啊、都系红色有粒有粒钻石个头咁嘅样。 哦，即系佢都系化妆咁样扮嘅。 而白色外星、白色火星人应该平时都系人样噶嘛。 哦，咁即系呢个变形嘅，真系好多呢啲怪角色、哦，反而冇谂过。 系啊，多过晒另外 Fashion L 啊、L 就其实最多自创角色嘅。 系 ，OK。 咁啊 ，Fashion 啦，嚟紧就大量所谓 Earth 2嘅啊，即系阿 Flo 做嘅Killer Fox 就终于出场啦，但系应该系 Earth 2嘅人嚟。 咁樣 啊，咁啊，另外仲有其他啦，咁啊，之前都出過曬場啦 ，Hot Girl 嗰啲，不過佢哋會引入就係另外一套，就係另外出年都幾多人想睇嘅科幻劇啦，《Legend of Tomorrow》就《Legend of Tomorrow》啦，咁啊，咁之前都講過啦，有 Hot Girl、Hot Man 啊、Rick Hunter 即係一個時間旅行者啦、啊、，Time Master 咁。咁 Atom 啊，不過當然 Atom 喺呢度就變咗翻大版嘅 Iron Man 啦。 係啊，佢夾嚟嗰度，大佬。 係啊，咁啊，仲有 Captain Freeze 同埋 Heatwave 啦，咁啊，同埋 White Canary 而家呢個原創人物啦，咁加埋一隊人啦。第一集佢哋去咗七十年代啦，啊 Heatwave 同埋啊 Captain Cool 就覺得好正啊。空街可以打交， 唔系佢呢度直情系时空旅行噶玩， 系啊，时空旅行， 系咯，成对未来。 但系 Rainbow Fairy 喺之前佢哋嗰集戏嗰度就其实俾阿 Fast 打杀咗噶啦，咁啊唔知点解佢当然喺漫画或者科幻片嘅世界死唔系一个终结啦，全 打得翻。你话佢直情可以时间旅行嘅，喺未死前接翻佢咪得咯，有咩难啫？ 系啊。 有咁你讲嘅啫，呢个就呢个冇乜奇怪啊，系 啊。咁啊，仲有其他角色都会客串啦，包括啊之前出过场嘅啊魔剑行者啦 ，Constantine 都、哦、都应该仲会客串嘅。 哦，哇，诶，咁都好似几好睇咁喎。 咁啊 ，OK 嘅，我相信起码头一两集应该都唔错嘅。 又系头一两集。之后就冇特技啦，用晒啦啲钱啊！ 哇，用晒钱啦！你谂下玩到咁样，你净系咁讲，可能拍完个广告已经冇晒钱噶。 哦，套剧入边就冇晒啲特技啊！ 你加个广告玩几多嘢先？系咯， 个广告拍到好似电影咁嘅，好犀利嘅。 系咯，可能拍完又机械，又巨型机械人，又成拍完嗰个咁冇钱啊！ 套剧又变翻四三零穿梭机啊！ 系咯，但系做啊，当然似四三人穿梭机啦，佢一隻船咁几人排坐， 哇死咯，咁好惊。 咁另外嚟紧嘅就系、是、都系 TTV 噶啦，唔知亚马逊定咩嘅，啊唔系 HBO 嘅，就系Xenonian Chronicle 咯，讲一个地球被核战争摧毁之后再重生嘅一个世界，不过变咗魔法世界啦。 啊哦，咁样， 咁就有一棵世界树咁嘅嘢，但系世界树突然落叶，咁就代表啲邪灵一啲癫民会重生，女主角就要揾齐啲对付邪灵嘅圣具咁上下啦。咁佢又好过瘾嘅，你睇个预告片嗰度，平时就系啲山啊咁，但系无端端行过，见到金门桥冧咗啊，咁啊啲大厦溶溶烂烂啊咁嘅。 嗯，咁即係話啲景就做得好過癮嘅。 啊 ,Fallwell 就即係變咗北美大陸就變咗主體啦，變即係成即係會分成四個角度咁啦，好似少少似 Wizard of Oz 咁啦，佢要縱橫四個角度去搵齊可以 令世界樹復活，要鎮住啲邪靈嘅一啲工具啦。咁有啲地方會仲有殘餘嘅科學力量啊，有啲地方就係 elf 啊，有啲地方係咩啦？ 點會有 elf 㗎？ 咁有邪靈點解冇 elf 啫？有矮人啊，即係變咗 怪喎， 變咗 D&D 嘅世界咁有 elf 啊，有矮人啊，咁、又半獸人啊咁嘅。 咁點會無端端喺未來會出現翻呢啲嘢咧？如果一路都冇， 唔識答你咁呢個係嗰、那個佢係小説，但個小説係由一個。有一個呢啲咁嘅 D&D 嘅遊戲改嘅、 啊，即係總之佢到時佢有佢嘅解釋啦，即管睇下啦，係 啦。嚇、啊，咁到時睇下啦，咁都係。 仲有冇？ 都係幾集嘅啫，咁另外一個都幾科幻嘅就containment 啦，講一個城市無端端有疫症，所以被圍住曬咁啦。 哦。 即係你當 Doom 再玩多次啦。 咁但係呢個係現實嘅啫，唔係咩好怪啫。 都唔，你可以一晚之内围住个城市嘅，都唔好现实噶啦。 即系佢讲嘅疫症唔系啲咩丧尸啊嗰种噶嘛。 啊， 即系真系。 另外 TNT 仲有一套 Magician 啦，讲又系讲啲魔术、 哦、 魔法咁嘅吓。 嗰套好怪，又2016嗰套先怪啊！嗰套系Harry Potter 大学啊嘛，我哋话佢系。 啊，类似啦。 Harry Potter 大读大学啊嘛。 喂，大个女主角着嗰套都系。是好日本嗰啲類似 Harry Potter 制服，但係著到好日本式嗰啲，即係及膝襪啊，一對好怪嘅高踭鞋咁好日本式嘅 Harry Potter 衫。 本身我冇乜興趣嘅真係，我真係冇乜興趣，睇下睇我個畫頭嘅，我話咁搞嘢， 即係老實講咁當然仲有 Lucifer 同埋 Picture 啦，都係 DC 漫畫改編嘅啦。 係 ，OK， 咁多 OK。 所以其實題材有不斷嘅，即係講唔講嘅，只不過全部都係電視劇，香港要接觸到又有啲困難啦。 即係嗱，你頭先講嘅咧，好多套咧，其實都係fantasy 多啲，就唔係 exactly 嘅科幻啦。咁如果頭先講呢個嘅《同源終結》呢個絕對係科幻，仲即係可能佢哋覺得仲比較硬嘅科幻，即係大家都冇興趣嘅話，咁你覺得講頭先嗰堆即係當做咗講，其實大家都冇乜興趣嘅啫。是 不是当然啦是啊。 能够作为那个礼拜的 A1 封面头条的 top topic, 是啊。所以就变了现在就欠就欠这个叫做封面故事啊，我们每个礼拜。即是一定要有一套大片啦，如果有大片就一定是封面故事。没有那怎么样呢，现在就争封面故事。 哇真的再那么的确你讲的跟着那套科幻大片都要是 fifth way 啊。 即是你说讲一定讲的，咁但是同源终结怎会不讲，但是这个不会可以拿来做封面故事咯， ok? 如果你一见到今集讲同源终结，我即刻不听咯，好多人会。一定要写叶问三咯，你明白吗？好、那、吧、個。即是你当我哋其实一本杂志咁啫嘛，你封面摆咩先，即是你个内容好丰富的，冇用的，你都有吸引人的封面嘛，是不是先。就咁啦。喂，咁講完呢堆未啊？其實講唔曬喎，有啲聽眾又叫你又話講下 Doctor Strange 整，又要講下黑豹，哇！咁都開多幾集先得啦，要係嘛？ 今日你仲想講 Doctor Strange 唔使食飯都得啦。 唔好啦，我哋都 咁啊，講埋消息先啦。咁啊， 完啦。 你都笑咗新嘅戰隊啦。 嗱，OK， 唔係嗱，講呢個先，講談緊超人 X 大結局。嗱，唔講故事啊，因為冇時間啦。咁大家睇啊，未睇，咁啊完咗啦。 結局咗啦，係啊。 X 啊，鹹蛋 X 啊。 啊，電影版嘅廣告都出咗㗎。 哦，因為佢係接落去㗎啦嘛。咁呢度就無端端就最尾就打咗隻好似仕途一樣咁嘅怪嘢啦，咁啊，其實佢都係吸鬼曬嗰啲咁嘅火花人偶，又再變咗個 唔同嘅怪獸，有斯多咁，又有電王咁，有翼尾咁啊。 咁最尾就梗係俾阿超人又 X 就兜嘢插佢，就搞到嗰啲咁嘅怪獸飛返落阿 X 個心口度，同佢合體添，調返轉咁所有嗰啲裝甲著曬上身咁解嘅啫，即係其實係即係佢咪好多種裝甲嘅，佢著曬咁囉。 冇錯， 但其實我都唔知佢咁多隻怪獸，明明佢著嗰啲甲都係幾隻啫嘛，咁其實又係即係叫全武裝咁玩嘅嘢，咁啊， 全武裝嘅係啦， 咁就輕易 好夾，搞到呢度一忽，嗰度一忽，其實都幾核突嘅。 唉，我呢個大結局就麻麻地好睇啦，講真。 對上嗰集就係 Lexus 拍出大結，但最奇怪就 Lexus 唔係任何一個主角，而係只係變過幾秒鐘俾人打殘嘅嗰個女副隊長， 咪做 Lexus 嘅人間體喎、 啊。佢而家個 Lexus 咧就變咗係純粹係一支變身，佢嗰把好似刀仔咁嘅嘢。咁而家就邊個需要用就會出現喺佢面前啊嘛。咁我懷疑個劇場版都係咁嘅啫，所以佢永遠都唔會變到啊呢、這個啊最強狀態啊，即係變翻做啊羅亞嘅，唔會嘅。 啊，咁啊，亦都劇場版嘅預告片同埋個故事就出咗啦。 係點樣咧？ 咁啊 ，XIO 嘅隊員啦，考古學者啊，玉成博士就揾到一個所謂奇蹟嘅事，咁就基於佢對母親嘅思念，就喚醒咗個奇蹟咧，令到火花怪獸復活啦。咁啊，組成咗一個怪獸軍團，咁啲超人就要對佢咯，即係又係啲低能故事。做個博士嗰個就係阿吉田個女啦，吉本多美香啦。 咁佢唔係原本嗰、那個，即係唔係阿迪迦入邊嗰個角色嚟 㗎？唔係。 哦，咦？咁但點解又會揾到迪迦嘅石像咧？ 佢係揾到迪迦嘅石像啊，咁但係唔關事啊。 咁點解迪迦？ 佢就係想令我復石像復活，就結果大量火花公仔變成怪獸 咯。咁點解個石像會出現喺佢呢個世界？佢呢個世界唔係同佢同一個世界嚟嘅喎。 冇解釋嘅，冇解釋 嘅，亂噏嘅，基本上 ，OK。唔 係佢呢度，佢又唔係著嗰啲怪衫，佢要真係考古學家都變啲一宗咁嘅做到。 哦，我仲以為佢做翻嗰個咩隊員添啊？ 唔係，咁啊，另外做過 Dyna 其中一個隊員嘅一個嘅一個演員，就係做佢嘅敵對咯，令到嗰啲怪獸復活嘅。一個邪惡嘅博士啦， 咁、哦、即係其實淨係揾翻班演員翻嚟，唔係做翻嗰時嗰個角色， 唔係做翻嗰啲角色，係仲有其實睇翻個演員都仲有幾個係做過依啲系列嘅嗰啲隊員啦，嗰啲下做嘅，只不過都係做翻依個世界裏邊啲人。 哦，我以為佢淨有過嚟咁，哦，原來全部都係新角色嚟 ，OK 咁樣。哦，咁 啊，但係點解揾到？找到迪迦的石像呢我就不知道可能這個世界都是迪迦的話。 那我沒興趣了如果聽過就不用看了。 但是為什麼吉田都出現了那我不知道超人幾兄弟只是選了吉田而 已。那因為個電影需要我沒什麼解的。 哪幾個出場就是 Victory 啦加拉士啦當然 Zero 一定啦那啊在他這裡出過場的幾個啦就是 Lexus 啦Max 同埋迪迦都會出場啦。 咪即係冇人間睇嘅佢鍾意出邊個冇所謂啦冇乜影響 㗎。個個都冇人間睇我相信。 咪你冇人間睇你出曬都冇所謂冇用㗎因為其實冇乜即係皮到演員㗎嘛係囉。 係囉咁啊 成個光之國為幫手。 睇返客串嗰啲名單全部都唔係人間睇嗰啲演員都係做隊員嗰啲嘢。 嗯 ,ok, 好有興趣去睇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個 X 呢又唔係話差但係呢你話好有癮呢我又冇話好有癮因為 我又唔覺得似啦 唔係 呀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新嘅超人鹹蛋超人 又有新 當然唔係日本㗎啦 咩意思 Ultraman Rabbit 咩嚟 㗎一個馬來西亞同日本合制嘅超人啦似吉田同咩嘅融合咁啦同吉田同埋 X 嘅融合咁啦 咩馬來西亞做㗎 是不過應該就是囉。 叫做咩話 馬來西亞同日本合制嘅。 個名叫咩話 有無端端有個好你話大到盾咁嘅手鐲但係整體設計就吉田樣都不過當然啲角即係 this move 嘅地方變曬一男一佛嘅角位啦。 咁我講多次個名叫鹹蛋超人咩話 ?RIBUT Urban。 點樣話都聽唔到佢講咩 RIBUT 啊， 咩意思啊？ 冇意思，我都馬拉文嚟 嘅。唔係兔仔啊？ 英文就冇意思啦。 唔係兔仔啊？ 唔係咁串啦，至少 哦，含緊出人兔仔，原來 OK， 好，好啦，咁啊新嗰套啊動物戰隊啦，以為啱啱見到人彈埋個畫頭出嚟添啊，唔知相啊，大佬，我費事撳啦，而家唔撳住係啊。咁啊，打 哇咁惡整到人彈畫頭啊！ 係哇犀利啦！咁啊，今次隊戰隊竟然除咗男主角紅色隊長之外咧，應該隊長啦紅色啊，其他啲原 應該係啦 怪獸嚟嘅原來嚇，即係嗰幾個隊員，嗰幾其他嗰幾個戰隊隊員係怪人嚟嘅， 即係真係 鬥王者啊！ 即係真係獅子老虎嗰啲咁嘅嘢，哇！大笨象 啊！哇！原來個 哇 只老只老虎原來之前同啊非公認個藍色同埋阿 Vision 裏邊係咪招曬同一個公司嘅，仲一齊拍個廣告？ 哦，即係你意思 有人 key 咗段片，佢幾個著曬學生妹喺度賣廣告。 你意思個人間睇啊？是嗎、 啊、 你說人間 人間看那些演員難道說隻老虎嗎 我以為你說隻老虎啊大佬。咁他就說呢這個是首次呢戰隊有出現有這個三段變身的一個這樣的元素喎、啊、在戰隊上。戰隊上 是 不是說特攝片啊戰隊上。咁就話啲即係唔止係人變嗰個戰隊狀態仲有多咗一個叫動物人嘅狀態咁我以往就未試過。 係啊咁啊有咩邊幾種嘢呢 唔知啊。 有老虎啊 唔係雕尼斯忽咩 咁啊冇雀仔喎。 雕尼斯忽啊 真係。有老虎啊有隻獅子啊黃色嘅獅子啊。 哦、 老虎唔知道應該是算粉紅色啦咁啊就藍色嘅鯊魚又女仔嚟㗎啦咁啊另外一隻大笨象嗰、那個應該算唔知道藍定綠啦唔知咩色㗎 咁、 哎、 紅色嗰個係咩 㗎綠色。 紅色嗰、那個隊長係咩㗎 嗰個人嚟㗎喎嗰鷹嚟 㗎。鷹喔咁我知道啦呢個應該係超獸機神係嘛。有大笨象唔係大佬。 喂大笨象就真係第一次見啦老虎應該見到厭啦。 唔係超獸機神囉唔係咩唔係獅子老虎大笨象同隻鷹嘛仲唔係超獸機神 咁都係。 係囉唔知佢做乜啦總之唔係佢哋都唔係最誇張呀最誇張佢哋叫出嚟嗰啲機械 人。睇啲機械人呢就有龍啦有隻唔知叫鱷魚定咩啦唔知有隻龜呀有隻老虎都唔係佢哋嗰啲嘢嚟㗎。 唔係佢係乜都冇用呀係 LEGO 砌出嚟咁嘅樣㗎嘛最神奇 的。係呀好堅嘅 LEGO 砌出嚟。 真係離譜呀真 係。嘩簡直令你驚嘆呀嗰個機械人嗰個造型。 咦咁今次係咪唔使買嗰啲機械人啊自己玩 LEGO 砌咪得你直接係 LEGO 出啦今次係咪飛起 Bandai 啊你飛起 可能直接 LEGO 出埋啊 飛起拆家畫同 Bandai, LEGO, 今次同 LEGO 合作唔怪得出到咁樣 成個嘢就叫咩啦動物戰隊獸王者啦。 喂明明上次阿特呢個咩 特攝戰隊都用過動物戰隊啦係啦。 係囉明明上次那個特命戰隊咪玩過係囉玩過個名喎係囉竟然佢真係整隊動物戰隊啫係囉。咁 anyway 啦咁大家睇啦有片睇啦上嚟我哋群組睇啦 ,ok? 佢啲機械人啊仲有長頸鹿添唉救命。 喔、哦、咁你動物就一定係成個動物園齊㗎啦如果唔係佢點合體佢啲肯定呢係有好多動物有好多種合體㗎。 是啊即是那個 LEGO 機械人。 是啊很多種組合的一定是這樣玩的如果不是啲 產品。機械人暫時個主角那個機械人叫獸王King喎。又是這些名字你說唉。 是吧 ?OK, 獸王King, 喂 好名字。 無數改過乜King乜King真係好心有啲心意啊。 好難的呢啲是啊。咁講完咩 冇啦唉。 咁介紹一套呢仲嚇到你簡直會彈後嘅一套作品啦就係本土嘢嚟嘅。 好。 介紹呢套啦。就係、是、由呢個江美儀、善立文同埋麥長青主演嘅舞台劇羅生門就改編自呢個 黑。如果睇我 casting 呢大家都會以為笑片但唔係。 我睇咗 poster 都以為是笑片但唔止 cast 啊大佬。 又是李居明做編劇啦咁知大家都知李居明其實 形容下張 post 但李居明編嘅粵劇有啲人就鍾意有啲人唔鍾意啦因為其實例如佢之前編過個觀音啊咁引入咗大量嘅甚至喺舞台度玩吊威啦玩噴火啊咁之類咁嘅嘢嚟做粵劇同埋玩搭高架有另外一套粵劇我唔知邊套啦。咁其實佢會玩好多表演上嘅元素落去佢啲劇嗰度嘅。粵劇係咁啦。今次係舞台劇啦唔知佢會玩啲咩啦。 喂，你形容一下張 poster 啦，都好得噶。 poster 咁啊，阿光美儿就瞓喺度啦，半瞓咁啦。 唔系嗰张啊，有一张好似帝国反击战咁噶。 哦，挨住嗰张。 啊，咁啊呢个麦包咧就打斜咁侧落咧，就抱住阿光美儿，就大家睇冇睇过帝国反击战嗰张啊？ 系啊，打斜咁抱住啦，连立文在后面揸住把剑咁啦。 苏卢咪打斜抱住阿公主嘅，争啲嘴咁嘅，就系、是、exactly 就嗰个 pose 啦。OK， 哇，几 系类似啦，系啊。 幾得啊！ 即當然由麥包演繹就大家可能覺得有啲特別啦。 唔係麥包唔止啊嘛，仲要係江美儀啊，大佬。跟後面仲要有善立文啊！哇！呢度呢個組合真係大佬，即係唔能夠唔 幾都幾暫新嘅一個組合啦、啊、 真係好暫新啦、啊！咁係咪笑片嚟嘅咧？ 但麥包佢自己咧就話，其實佢第二次做啊，之前佢其實都做過咩？不過就唔係呢個角色。 即係做過羅生門， 做過羅生門，之前係做過小偷嘅。 哦，即係唔係得三嘅，唔係得三都有做曬嘅。 啊，咁啊，就由香港舞蹈團嘅前總監梁國成負責編舞啊，另外就係梅港超博士就係跨媒體嘅音樂創作人啦。做舞台同埋舞台音樂嘅監督， 咁幾時？ 咁仲會引入大量嘅舞蹈藝員同埋一啲類似雜耍咁嘅演員嘅。 幾時做咧？最緊要冇喺邊度做咧？ 就喺新光戲院，咁就係、是、你睇下先，就1月19至21。 1月19至21，咁啊，即係做3D係嘛？ 是啦， 每低就一场，是咪？ 嗯 哼，咁点样围得到本呢？喂大佬，得三场嘅啫。 咁我唔识答你啦。 全院满座都蚀啦，咁即可能都系为咗做而做㗎啦，係咪？即系为咗有一个表演俾大家咁啦，係咪？係咪咁啊？应该咁讲啦。 可能当系一个新年嘅表演咁啦吓，即系罗生门就真系谂唔到同新年有咩关系。 新光戏院又真系会变咗系老人去睇咁噶嘛，硬系而家系嘛，即系难少少啊，后生仔。 啊，都唔系睇过去新光戏院睇过粤嗰啲所谓李居明嗰啲新派少嘅粤剧，其实唔少年轻人嘅。 系咩？哦，呢个吸引咗年轻人嘅。 一个唔系传统嘅粤剧，头先我讲咗有即场玩变面啊，玩喷火啊，即系玩好多其实唔系粤剧嘅，可能昆剧会有啦，但系。甚至一啲類似雜耍嘅嘢啊，咁佢同埋佢嘅服飾同燈光係好靚嘅， 即係薩拉奇藝方係嘛？你講 啊，佢嘅服飾同燈光都相當靚嘅，咁但係當然你反而老一輩就覺得喂，你玩咩啊？ 哦，可能反而老一輩唔啱啊，呢、這個反而吸引到新一代嘅， 即係因為老一輩有啲意見都覺得、okay. 喂，大佬你揾蔣文娟一級嘅粵劇演員去做小丑啊？ 唔係咁，今次咪啱咯，江美儀啊、麥長青啊咁，係咯，連立文咪啱咯，啊 ，OK， 好，咁唔係唔講咁多啊，大家有興趣就睇，我見到張 poster 已經笑到碌咗地啊，我俾你睇，啊真係好笑，我見到張 poster 嘅，哇，真係唔係笑片，我真係唔信，OK， 嗱咁啊，大家支持啊 ，OK， 麥長青個扮相又係真係。 喂，佢直情系好似嗰个咩？嗰时嗰个台湾嗰度咩鬼啊？叫做嗰度咧抗日嗰度啊？嗰、那个叫咩？台湾嗰度啊？个原居民嗰度叫咩话？咩巴莱啊？ 咩巴莱咩门嗰个唔记得 系叫咩巴莱啊？其实 太长啦，个名唔识记啊，记唔到。 少似嗰啲造型啊，大佬。 咁嗰套正常呢啲造型。 咁所以都睇咗小片大佬。咁但 anyway 咁嘅。 喂嗰度都冇成身圖騰係咪 即係 anyway 咁呢啲係幾新派嘅一啲嘢嘅。咁大家又有興趣去支持一下啦。不過即係要講一講俾大家聽嗰啲咁奇特嘅作品囉。係囉。咁拜到威咁羅生門原本係黑澤明嘅戲嚟㗎嘛。一個好出名嘅戲嚟㗎。 亦都係日本名小說家。旁川龍之介嘅作品啊， 系啦，咁啊变咗计呢个改编啲莎士比亚做中国 武劇之後即玩呢啲即係可能接近啲啦。 日本其實有時都幾奇怪，例如今年自衛隊嘅代言人，你知唔知邊個啊？ 邊個咧？ 去年都係 ATK 嘅牟田啦，咁今年呢就係性感女星啊彈物。 哦，咁正。 即係可能日本啲男星宅到連軍隊都頂唔順啦，要搵啲宅男啱口味嘅人去。 咁樣咁點解唔搵啊地博貓做呢？ 唔知啦。 地博貓多啲人加入喎，我驚。喂，咁就快啲講埋。 性感女星。 唔係啊，要講埋個。 不過佢都做到足㗎，真係著曬軍服走入飛機啊、潛艇嗰度㗎啦。 要講埋個妖怪手錶啦，喂，三個幾鐘啦，我哋已經講咗。 好啦。 如果想四個鐘破四個鐘就繼續講啦 ,OK?OK?、OK? OK? 好，講埋個妖怪手錶冇辦法啦，因為太趕啦，講少少算啦。咁妖怪手錶我未睇啊，我朋友啲都未睇，不過呢要講返就係今次香港上畫嘅呢一套其實已經係上年嘅妖怪手錶，係啦，因為誕生的秘密喵呢就其實係舊嘅，今年嗰套呢就應該叫做炎魔大王與五個故事啊喵咁嘅，呢套先就係今年打低星球大戰嘅嗰套，係啦 ,OK。 咁今年嗰套嘅所謂炎魔大王嗰套呢就勁啦，佢就話呢週末啊，即係頭兩日即係已經有10億6000萬日元，即係大概885萬美金到啦，係啦。咦，咁但係星戰明明唔係話咩頭三日就咩話有16億2000萬，咁仲多點會係打敗星戰呢？咁 我可能計分日計啦。 唔係，咁佢就話呢原來呢佢係計人次嘅 ,ok, 即係可能唔係計錢嘅。佢話呢原來呢個怪獸手錶呢有累積97.4萬人次嘅。咁佢話其實實質係多人次過 Star Wars 嘅。咁可能又係。 咁 Star Wars 應該貴啲啦。 可能 Star Wars 係呢又係好多古人精怪嗰啲唔同嘅即係價錢啦，可能係咁啦。咁佢話其實人次呢係個怪獸手錶係多過嘅咁樣嘅 ,ok。咁所以其實好超勁啦，咁但係呢套舊呢套其實當年都唔弱㗎，話開畫呢已經係打破咗呢啲咁嘅戲，即係呢啲咁嘅卡通片開畫記錄㗎啦，已經超勁係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要講呢，我唔講個套戲入面啦 ,ok, 冇時間啦。咁講返就話當年啊，即係2014年10月20號上畫嘅呢一套日本啊講 ,ok, 呢一套誕生的秘密喵呢，就原來嗰時佢係做咗 official 嘅 supporter 呢，就去即係做呢個準鳥二號啊，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咩嚟啊 ,ok? 準鳥號就太空館都做過條片啦，咁大家冇興趣啦 ,ok? 咁睇過無面超人科石大家係咪，咁一日到黑嗰個清水富美家孭住嗰個袋就係準鳥號㗎嘛 ,ok? 咁呢就原來準鳥二號嘅已經發射咗啦，咁原來就係2014年12月3日咁原來呢就係同呢個呢咁嘅誕生的秘密喵嗰套呢就大家有關聯嘅，佢哋話，咁所以佢就做咗佢嗰個嘅 supporter， 咁我唔知點樣 supporter 啦，咁係咪淨係出場去幫佢宣傳，定係其實佢嘅票房收益係有抌錢落佢哋嗰個研究度嘅咧？咁我都唔多清楚啦，大家自己問呢個啊地博貓啦 ，OK 嚇。咁但係呢一個嘅所謂準鳥二號咧，其實就係今次就會去呢個地球火星之間嘅一個小行星啊。咁就係呢個 1999JU3 嘅一個 C 型小惑星嗰度去探索。咁我今次呢就係會特別要即係要探索呢個太陽系同地球嘅生命起源啊、進化過程之類咁嘅嘢，想解開啲謎嘅。咁佢話就係 不嬲都 係 咁噏㗎啦。 呢度嘅戲呢裏面講話即係要誕生之秘密呢樣嘢就話係有一個共通點喎，咁樣去咁寫啊 ,ok。 咁都得。 唔好理佢啦，咁總之當時個宣傳入面呢就兩樣嘢係一齊做嘅。OK， 咁呢個我諗冇人提過，應該香港冇人提過係咪？咁呢個咁偉大嘅東西就香港唔會理嘅 ，OK， 即係啲日本仔嘢啫，好似唔關我哋事咁樣。咁呢個準鳥二號咧，亦都定咗喺呢個2020年咧，就會再次歸還地球啦。咁到時又再次燃燒啊，咁睇下又唔會變成另一個美少女啦。OK， 咁呢個誕生的秘密喵呢就第一樣就睇啦，我就興趣就不大嘅，咁或者睇下遲啲有碟出或者咩再睇 ,OK。咁其實嗰隻歌啊咩話咩妖怪體操第一啊嗰啲咁，真係其實嗰啲嘅啫 ,OK。咁 你依始終細路嘅片㗎嘛，咁你 不斷揾㗎啦，就 Pokemon 開始都係玩呢個模式㗎啦。 不過我就唔明咧，點解呢套戲係足足遲咗一年先做咯？一年原來連台灣都係喎，台灣好似仲未做添喎，仲遲啲喎，好似唔係新。 哇！咁你叮當都係啦，爭一年甚至以上。 叮當爭一年嘅咩？ 爭一年㗎。 咁上次嗰度 3D 人哋新年，你第年新年咪咯？ 咁 3D 嗰度。 呢啲嗰度冇咁耐， 系咯，嗰度好快。 但平時嗰啲係啦， 平時嗰啲揸一年嘅， 但平時一般係揸一年啦。 咁樣， 永遠都係人哋叮當通常新年噶嘛， 係嘛？ 日本新年嘅上一年嗰套，唔係今年農曆新年嗰套咯。 但係佢呢個係十二月，哦，不過日本新年係十二月嘅。Anyway， 咁啊，係啦，總之就係咁啦。總之而家原來大家係睇緊上年嗰套嘅。OK， 咁打敗沙窩，咁頭先我話打敗沙窩唔係呢套，你又咁驚訝嘅？咁打埋沙窩一定唔係上年嗰套啊，係咪先？一定係今年嗰套啊。咁一定今年嗰套就唔係而家做緊香港做緊呢套啦，如果係咁講係咪？ 通常都一年㗎啦。 咁大家反而要注意返呢個準鳥二號嘅關係囉，原來即係原來就係有個誕生的秘密呢樣嘢咁樣 ,ok? 一齊兩邊都係探索呢個誕生的秘密。 啊，準鳥二號又會唔會變咗科幻片咁又發現到啲什麼外星金字塔嗰啲啦。 咁難少少啦，因為除咗日本之外冇乜人關注嘅 ，OK？ 香港就認識你老鼠嘅，老鼠二號啊，話之嚟啊。咁我諗就反而睇蒙面超人科石嗰陣，大家反而先至會發現有隻咁嘅嘢咯。 我諗香港唯一聽比較聽得多都係哈勃望遠鏡啦，其他都唔會諗到㗎。 因為有個撥字啊嘛。 OK。 有個撥嗰個字啊，比較起眼啲。OK。 啊，仲有加利略號啦，咁都會聽過。啊，或者而家成日講嘅好威神啦，呢個新視野號啊，火星嗰只。 唔係，因為呢個準鳥一號二號都好啦，佢係登陸小行星㗎嘛，唔係話佢望遠鏡啊，大佬。呢樣嘢係好難㗎，啊，知唔知啊？即係大家去太空館睇啊，冇啦，係咪？係囉。就是、 不過而家越諗越怪，就算科學家嘅範疇嚟講，美國竟然諗緊用類似嘅嘢拖個小行星去做太空站。 唔係，個重點係人哋日本咧，呢啲咁嘅小朋友卡通片咧，就同呢啲科學探索啊呢啲嘢咧就連成關係嘅。人哋覺得咧係要咁樣去帶動呢啲去有教育嘅，你明唔明啊？個重點係，咁你香港會唔會咧？ 香港唔會知咩叫準鳥號係嘛？ 咪都話太空館都有嘅，但係冇人睇啫嘛。太空館有播啊，準鳥號上次有冇人睇啫？冇人關注啫。咁人哋呢個妖怪手錶呢套戲其實明明就 attach 咗同呢樣嘢嘅，咁嚟到香港有冇隻字不提啦？係咪啊？除咗我哋 ，OK 係咯， 係咪啊？明明呢個 可能時間上都爭咗一年提都意義唔大啦。 咁嗰隻嘢翻得嚟咩？點樣咧？ 咁啊，梗係未啦。 咁都係上年發射啫，呢個係橫跨好多年嘅，2022年先完成任務啊。點樣爭咗好遠咧？如果你話佢呢個任務係一年裏面佢都完埋啦，咁可能你就啊咁都過咗。唔係啊，未過。 一來一回都幾年時間啦，你去小行星帶都飛差唔多三年啦。 未過去㗎呢件事，仲發生緊㗎。OK。咁有冇話提及啊？冇啊嘛，即係你提下都得㗎。佢哋淨係提咪提話，哦，打低星戰啊，咁樣講呢啲咯，係嘛？咪碌個卡咁，係嘛？即係咁啊，因為講準鳥號冇人想知啊嘛。咁但係其實你講準鳥號呢個係科普嚟㗎嘛，對啲細路仔，即係佢而家就係想你接觸呢個妖怪手錶嘅小朋友啊，又認識埋呢一個嘅準鳥二號啊嘛。人哋就係咁樣套埋一齊，如果唔係做咩要做呢個 official supporter 啫，係咪？即係代言人啫，其實我諗呢個字嘅意思係咪？我諗係咁嘅意思啦，係咪？咁點解人哋嗰隻貓就去做呢個代言人呢？咁就話哦，原來佢同佢一齊都係去探究一啲秘密咁樣，咁佢就你唔好理佢啦，講係亂噏嘅啫。但係即係佢 mini 係想同呢個小朋友嘅科普教育去連成，咁但係呢樣嘢。香港講就成日咁講啦，咁但係做呢啲戲嗰啲嘢有冇做呢啲連隨做埋呢樣嘢呢？咁都只不過可能你喺個華文報道度睇下，話當年呢度嘅上畫日本都係同呢個咁嘅準鳥二號都係有關㗎，咁你講下得唔得？冇啊，你睇過邊篇嘢有講過啊？有冇啊？ 冇。 咁嗰時太空館做準鳥號嗰片嗰陣又有幾多報道啊？即係咪佢哋自己嗰啲宣傳嗰啲咪有咯？但你有冇見到人哋好多講咩嘥氣啊？香港係咪啊？咪就係咁咯，係嘛 ？OK，anyway， 咁啊講完㗎啦嘛，再唔完，我哋四個鐘㗎啦喎，打我哋打破紀錄喎，好似未試過四個鐘我哋係嘛？使唔使試下打？ 未。 如果想就再講下第啲嘢 ，OK。好嘅，咁啊冇啦係嘛？好，咁下個禮拜咩做？咩睇？ 你讲啊！ 小王子佢唔讲啦，小洛比唔讲啦，唔好睇啊！同阿哥小洛比 ，OK？ 一个疾格疾足过去中嘅卡通片，大家第一顺就睇 ，OK？ 好啦，咁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其实系咪正式先做叶问三咧？其实而家嗰套叶问三系咪其实都系优先场嚟？我成日想问啊，系啦，因为我睇 唔清楚， 十铺手就下个礼拜嗰个先系正常嚟嘅 ，OK？ 咁下个礼拜有叶问三啦 ，OK？ 咁同埋怪兽之子啊！有配音版有張繼聰正啦，係啦。By the way，張繼聰嘅葉問三係其中一個徒弟啦，頭先講漏咗啦。 就葉問三有份就係。 係啦，咁啊呢個嘅一月二號就會做嗰個新福爾摩斯，即係講啊現代福爾摩斯唔知點解走咗去古代做福爾摩斯啦，即係變翻裝福爾摩斯嘅。 竟然住翻 Downing Street 十一號啊！ 係啦，咁係咪科幻咧？係咪時空轉移咧？定咩？唔知啊。OK， 到時睇。7号就正式做爆漫啦，好似系嘛？咁啊，1月14就系第五天劫啦，哇！即系呢几个礼拜嚟都有食白果噶咯，睇嚟吓，似乎系啦。OK， 我哋都唔知点 死啦。 吓，咁而随住呢个嘅 My Order Cat， 似乎我哋都唔知摆去边嘅。而家暂时都系有啲即系 question mark。OK， 咁大家真系记得翻翻嚟我哋嘅 Facebook 啊，真系唔知点样。我惊又咁样甩一甩咧，又有一半听众走咗啊！唉，真系大镬。咁大家記得翻嚟我哋 Facebook 啊 ，OK， 一陣講一次我哋 Facebook group 個俾大家再講一次俾大家聽 ，OK， 好啦，咁啊一月十四第五天葉同埋咧就有呢個嘅鬼吹燈啊，嚇嘅呢個嘅尋龍決，咁啊有聽眾話已經睇咗啦，大陸已經做咗，咁就都係原創故事嘅，就攝翻中間一啲古仔嘅嘢咁樣啊，咁但係就又唔需要。睇我個小說都得嘅，因為佢其實都係當由頭解釋嘅，有講翻點樣鬼吹燈係咩意思啊？即係咩叫做摸金教位咁會講過嘅由頭。OK， 咁啊有 Android Baby 有舒淇嘅，咁啊大家睇唔到興趣。OK， 咁啊1月22、21號啊，就有呢個天空之風啊，蜜蜂嘅蜂核爆八小時，咁就話日本即係好似呢個嘅係咪冬野季吳嘅古仔啊嘛？就話有人咧想。话引爆啊，用个直升机啊，即系去整爆一啲核设施，即系指当然讲紧嗰啲核电厂嗰啲。佢就话要日本关闭呢个核电啊呢样嘢嘅。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八小时内就会即系逐一引爆咁啊，咁玩啲咁嘅嘢嘅，啲大危机咁 啊。中间有几位同埋江口洋介咧？ 啊，因为个导演好似都系提行贤啊，好似系咪？如果冇记错，系嘛？ 系。 系啦，咁啊，即系搵啊，中间有几位就呢啲。老拍档啦、啊，当年系嘛？ 咁啊，自然会揾翻自己有噶啦，要定。 有冇阿布宽咧？ 啊，演员表度就冇啦。 冇阿布宽哦，如果唔系又整多嘢 trick 噶。啊 ，OK， 咁啊，二月四号死侍系嘛？做啊系嘛？不死现身？咦，唔系、啊，可能褪咗、啊，因为我见到另一个日子、啊、就二月十一嘅。咁到底月四、月十一就唔知啦。OK。咁二月四就有呢个西游记之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啊， 系啦，咁好唔好睇就唉唔知啦，大陆特技片。 郭富城啊，但系大波谦嗰个造型，你根本都唔会用到佢，我唔知搵到做。 我以为嗰个徐锦江嘅， 喂，你话边个都得啊？成身游到怪兽咁。 吓，咁佢都未变咗 Chewbacca 咁嘅大镬嘅。咁另外嗰個禮拜都有《賭城風雲三》咧，應該唔止啊，應該仲有第啲嘅，因為應該嗰個禮拜係做賀歲嘅啦，應該係嘛？好似唔 係啊，係賀歲啦。咁啊，今次啊，陣容勁再勁啲啦，有劉德華、張學友啊。 哇，係啊，咁但係劉德華係咪陳刀仔嚟嘅咧？其實係咪組合咧？係咪咧？ 係陳刀仔， 佢做翻陳刀仔嘅。 是做返陈刀仔 的。喔、哦、即唔係臨尾又無端端。 又有阿向華強做返龍五嘅。 喔、哦。咦咁賭神會唔會再出場呢？會唔會兩個張翻 呢？仲要最過癮就係向華強個仔啊向左做佢個仔。 做邊個個仔呢？ 仲有龙五个仔，龙十五啊。 做翻啊，龙五个仔，咁咪正常啫，有咩问题啫？ 嗯。 哦，即系直情。 另外上集都有出过嘅，即系着冬装紧身衫嘅胡言又系。又會再出場啦，不過做第二個角色啦。 點解我今集睇下周潤發好似傻咁嘅，即係成變咗船頭尺咁嘅大佬？ 唔知我上集都幾船頭尺㗎，喂，佢呢個角色不嬲都係船頭尺咁喎。 喂，咁啊石一堅都冇咁傻，佢成好似真係再冚親，就係石一堅再冚親頭嘅版本喎，呢個係。 唔知啦。 唔係賭神冚親頭，石一堅再冚親頭嘅版本喎，我睇個畫頭係，哇傻成堆傻嘅咁喎。哦，真系唔知咩事啦。咁不过你 佢都会系两个角色嘅，有高进嘅。 哦，即系有赌神嘅，真系。 啊，而啊上集死咗嘅刘嘉玲都会出一出，啊、会喺个实验室度做紧实验嘅，唔知系咪复制人定咩啦。 哦，咁今次都有女机械人添，那个机械人有条女嘅，上集有个机械人嘅。 系，佢都系讲佢又系失咗忆嘅，俾人袭击啊。下次一见， 犀利啊！今次科幻片啊，呢度真系咁不过你睇个卡士就冇得输啊！讲真嗰句，佢 仲有韩星李宇春咧，唔止。 李宇春系咩？韩星？ 系咪 ？sorry， 仲有李宇春，唔系韩星，噏错。仲有啊，刘嘉玲、张学友，哇！呢啲 好劲啊！ 呢啲冇得输啊！呢咁嘅 casting， 边有得输啫？咪又做好张家辉，你唔记得咗咩？ 啊！关张家辉延续翻上次小马嗰个角色 都有。咁你话哇呢套戏仲有得输？你睇星都入场睇呢套啦。 死侍暂时嘅资料就2月11号啦。 系啦，应该系褪咗啦。之前话系 啊，咁啊，当然都仲除死侍之外，仲有 Colossus 啦，呢啲其他 X-Men 人物出现啦。 系喺入边出现系。咁啊，2月20 同埋狼人都会出一出。 狼人会喺死侍度出一出？ 是我出一出嘅有嘅。 是啊哦。即是你意思是 Hugh Jackman 会怎样即是最近皮溜咁出嚟讲佢粗口咁嗰隻。 佢会话经嗱个形容就是 just fresh 嘅啫个西片。 咁咪 就睇返个电影资料嗰度。 咁咪即 係点一点。 出嚟讲佢粗口嗰啲囉。俾个手指咁嗰啲囉。 可能要好好眼力先见到佢。 咁佢出北就一定係見到樣嘅。你上次啊咩二能第一戰嗰時都有出一出俾手指啊 ,X 教授嚟啦。我諗係 啦。 係啦。係啦。即係趁阿 Hugh Jackman 仲未退役之 前。咁佢做死侍應該好過做分合嘅。 喔呢度直情大家萬眾期待啊因為而家你淨睇畫頭已經覺得佢係入曬格啊。係啊。一正佢就係做呢個先至係啱佢呀其實唔係佢渣係佢唔啱佢做呀其他嗰啲。佢做呢個角色就無敵呀反而無敵。 你搵一個鞋星去做一個超級嚴肅嘅人物咁都其實都幾怪嘅。 咪佢仲肯唔見到樣㗎嘛呢度係。係 囉。有除面罩不過你除面罩你都個樣都係一樣咁衰呀爛晒。 佢呢套戲冇爛得咁犀利㗎。 係冇俾人咬咪俾人連住個嘴先啦至少。 係啦咁 anyway, 呢套大家好期待好期待 ,ok, 好啦咁2月25號就係呢個霍金啦又變性啦係啦就係丹麥女孩咁大家唔知有冇興趣 ,ok, 就但係好勁喎呢套戲 ,ok, 話演技㗎 佢。佢個都唔樣衰喎佢個造型。 唔樣衰係咪 可以接受啦影出嚟都幾似嗰啲北歐女人啦即係啲樂好高嗰啲咁啊。 真好過導師先生先是 哇導師先生 即起碼佢唔係阿婆啊嘛係咪佢唔係扮阿婆 喎。喂你通常都係扮阿婆喎歷代。係阿婆先可以搞成咁嘅啫。 係後生喎即唔係咁老嘅女 人。但佢呢個係扮返個靚女樣啊。 係囉呢下真係唔係呀爸。大家就係 ,ok, 就係咁咪要睇囉啲咪演技囉。咁當然佢可能真係嗰啲化妝唔知化妝可能整咗特技㗎啦我懷疑。即係就 咁 化妝可能都唔得呀即係你可能你都整咗白白滑滑咁㗎即係意思係咪最少唔係就咁搽粉唔夠嘅應該係啦可能戴咗面具你唔知啫。OK, 咁3月3日呢個埃及神戰 ,Gods of Egypt 啦不過我就唉真係我頂唔順啦扭低畫頭係啦。不過呢套係特技片啦到時都講嘅。3月10號 嗰套係囉。順特技啊 啊，赤城者就末世醒觉，系啦，咁啊睇埋啦，大家 系啦，咁系之前分歧者系列嘅嘢啦， 系啦，咁啊我就冇兴趣，不过点都要睇噶啦 ，OK， 三月24日蝙蝠侠对超人啦，正义曙光喺度，使唔使补啲嘢？ 啊，之前仲有3月17日功夫熊猫， 嗰套都要讲啊，嗰套我唔谂住睇啊，大佬。啊，嗰度睇啊！ 今次系有大量，今次系有大陆资本嘅，咁啊， 咁啊要睇，所以 啊，咁啊，睇下强国介入之后会搞成点啦？ 唔会点啦，咁佢又唔系加入资本啫，咁啊本身功夫熊猫都系已经玩咗中国元素噶啦，我谂唔会好大分别嘅。即系你话佢本来唔系中国元素嗰啲，就话走咗去中国，佢本身 是中國元素的连导演都系有中国人嘅， 系嘛？ 张导演。 哦，咁样冇啊冇啊冇。 同埋一早已经预晒例如咩白方咩白冰咩嗰啲女仔，一早预晒做配音嘅，所以个角色系就住佢嚟写嘅。 你意思即系个中文配音？ 系。 哦，即係佢中文配音返嚟係有，即係預咗佢做，咁所以就佢，但係你意思佢係配中國真係佢做，即係本來個英文版又第二人配嘅。 英文版第二個配，英文版就唔需要走喎。 咁即係話嗰個角色調返轉返嚟就咗中文個配音而做出嚟。 係。 哦，咁呢個真係特別呀，呢個好特別。未試過呀真係。 起碼喺大陸嘅傳媒係咁寫啦 ,ok。 ok, 咁我所以更加唔想睇，唔好意思。咁三月廿四日，蝙蝠侠对超人正义曙光，冇嘢想补补嘅。 冇乜嘢补咯，都系到时睇咗先知啦。 OK， 咁四月廿二日，Huntsman Winter's War 就系呢个白雪公主与猎人嘅第二集，咁就白雪公主都闪埋啦，得翻猎人系啦。咁啊， 系咯，咁都唔知点样叫续集啦。 咪大战封神两姊妹啊嘛，今次。啊，封神两姊妹大个变咗邪恶巫婆啊，而家讲啊，咁样好啦，五月六号美国队长三啊，呢个冇嘢想讲， 冇啦吓， 都冇 啊，如果大家明明今集想听你讲下嘅，冇嘢讲， 喂，唔想食饭啊？ 唔系，咁你讲两句嘅啫，系咪？讲讲 咁啊，当然正。就冇嗱呢套就比較特別啲，係冇所謂正邪嘅頒布個法令要咩啦。咁其實佢嘅前傳漫畫咧就出咗，咁但係其實個所謂前傳漫畫頭大半咧都係大致上係講翻 Iron Man 3嘅故事，咁亦都係順延到，因為 Tony Stark 嘅精神狀態令到佢建議呢、這個超能人註冊案啦，咁引起成件事啦。 冇時間啦，我錄音機冇電啦 ,ok? 咁啦。 好啦，咁5月19日 ,X-Man 啦，變種特工就天啟滅世戰，嘩好鬼撩楞。 係啊，天啟者啊 ,Pogret 出場啦，咁啊大量啊，其他 X-Man 都出場啦 ,Angel 啊， 嗱 快樂時嗰啲啦。 隨時斷線啦，冇電啦架機 ,ok? 好啦。 有冇講冇嘢講，我快啲報埋嗰啲嘢要 ,ok? 快啲報埋個 email address 嚟啲。ok, 好啦，咁冇辦法啦，講得太長啦今集 ,ok? 咁啊睇下下次再睇下搵韓永再講啦 ,ok? 好咁啊講我哋 email address 呢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傳寫信俾我哋，等下大家回信。咁啊轉個頭呢，我哋都會可能分咗出最後一次啊，擺上 myautocats.com 就用 sci-fi411 啦，咁啊應該今個禮拜都仲有嘅 ,ok? 因為話明係月尾完咁，我諗係31號啩 ,ok? 咁啊好啦，咁啊應該呢會喺呢個香港網台 app 啊，香港播放即係 catsquare.com 呢會見到我哋㗎。嗱咁呢個最緊要呢就大家記住啊，跟住我哋嘅聽眾群組啊，係啊，因為之後會去擺去邊啊邊度都好，但係聽眾群組本身一定有條 link 啦，同埋會話俾大家聽，所以大家記住返嚟啊，聽眾群組講一次俾大家聽，就係、是、facebook.com/groups/33926127663 嘅。33926127663嘅，咁大家記得返嚟黐咗我哋啦，你加唔加入都睇到㗎嘛，因為我哋開放嘅，咁加入就可以一齊傾偈，記得黐咗我哋 ,ok? 好啦，咁就網上播放時間啦，香港逢星期一就呢個 Red 一先啦，咁同埋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啦，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再加呢個嘅經典重溫。好啦，同大家講聲好 拜拜。